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年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系今个礼拜咧，咁唔知啊，唔好话有冇科幻片啊，有冇片啊，净系啊，吓咁啊，上画嘅电影啊好多嘅，即系如果你计数量咧，但系就冇科幻片嘅，竟然系啦，啊真系啊，咁呢个现象咧，好似嚟紧可以可能即系都会继续啊，即系Star Wars之后又系咁啦，咁啊，即系好似我见到下一年咧，系咪？連續都會有好多個月都係呢個狀況，一個月裏面可能得一套或者兩套科幻片咁啊，死啦，都唔知點做落去啊！我哋已經嚇係係咁啊，今個禮拜即係有一套稍微怪少少，但係其實好舊嘅啦，即係香港而家要上叫《邪靈二》啊，《之滅門鬼童 S》喎，大佬揾咩名嚟啊，大佬又中又英咁樣傻嘅大佬，咁嗰套真係 Sinister， 即係之前嗰套話我話唔好睇嘅，到咗第二集呢套其實我有望過下嘅，好耐之前已經望過嘅。咁啊，完全唔掂嘅，系啊，咁啊，所以而家都系去到十几廿位嗰头嘅，咁啊，咁啊 ，OK， 咁而家都报下咩先啦，好唔好？一阵先讲啊，咁其实冇咩噶，我哋今日礼拜系咪应该冇去戏院嘅戏可以讲系咪？系啦，咁啊，纯粹报下个排行榜啦，咁啊，一阵都系讲翻，继续讲我哋上个礼拜话题啊，就系星战啦，应该系咪？ 嗯， 系嘛？ 系 咁啊！我网又慢啦 ，OK， 好，而家补报啦，补报啦吓，补报排行榜第一位，咁第一位咧仲系呢个嘅《巨鲸传说：怒海中心》嘅，系啦，咁啊第， 但系场次唔多喎， 场次唔多，咁即系其实都算多人睇系咪咧？ 嗯， 哇，咁佢又 冇 3D 嘅， 好少嘅，都有百几场嘅，冇即系唔过二百咁解咯，系咯， 吓吓， 系咯，有冇 3D 啊？好似冇嘅喎，好似系咪咧？唔好 可能一般啦、啊、即係叫做新片就返上下。 係囉係囉。咁第二位已經係 point break 㗎啦，已經係嗰度極限追捕㗎啦。係囉。咁、 嗯、 但係好多睇嘅朋友都話其實仲渣㗎喎，之前舊嗰度喎，其實你為之。係囉。 咁啲人都冇咁覺得吸引你㗎係咪佢做嗰啲。 原主要係啦，尤其是一條你為之個角色就比下去咗嘅，即係好明顯係。即係如果要同一條你為之比呀，即係意思。咁啊，冇得比嘅，邊有得比啊？咁啊，唔靚仔啊，主要係因為今次個男主角係，咁啊，但係嗰啲咁嘅極限運動嘢就拍得幾靚嘅，咁呢個係事實咯，即係變咗你要睇呢啲嘢咯，係咯，係咯，咁啊故事佢哋都話其實一般嘅啦，睇過嗰啲人，咁我唔知我冇睇過係第三位陀地驅魔人，第四位踏血尋梅，咁啊踏血尋梅都好多人都話好睇啊，咁啊有興趣睇下 ，OK。第五位咧，摘星廚神咁啊！我有朋友有望過呢套，咁啊 OK 嘅，係咯 OK 嘅，不過就都仲係未及得上，即係之前上過另外一套即係其實係 Happy 啊，係咪啊？嗰個係咪 Happy 嚟嘅？即係 Iron Man 入邊 Happy 係， 即係做嗰套啊，嗰、那個叫咩啊？嗰、那個叫滋味旅程啊，係。 吓即系都系做厨师嗰套啊！ 系啦系啦，其实原本呢一套《摘星厨神》咧，原本个英文名都系叫 Chef 嘅， 系 就系、是、因为嗰套人哋已经熟改咗呢个名字，所以佢就改名就而家叫咩 Burns 咁样咯，系咯。咁啊，当然就呢套佢就有啲似啊边个啊地狱厨神咧，佢哋话成系啊，咁啊好都系嘅，有一个好火爆嘅一个即系一个厨师啊，咁又好型嘅，但系又唔知点解系啦。咁佢話最後佢就真係醒覺咗一樣嘢，就係要都係要一齊嘅，即係唔可以話佢一個人去玩曬咁啊！最尾都係合力咁啊，去爭取到呢個米芝蓮嘅垂青啦，係啦，係啦， 嗯， 咁樣啦，係啦，咁啊冇嘅，咁我朋友話：，哦，唔係睇下 OK 嘅，即係你當一個睇食物嗰種，即係嗰種戲咧，佢呢套 OK 嘅，都話啲都係睇到食嘢啊，影得好靚咁樣，係啦，係啦，咁就話係咪咩？即係又冇嗰套咁好睇咯，係咁咯。anyway, ok, 咁冇一講過好耐㗎啦，所以上年㗎係咪咁 anyway, 有鍾意去睇下呢套 ,ok, 咁就跟住第六位呢就係、是、呢個饑餓遊戲嘅自由夢幻二，第七位就係追分入記，追分入記係佢係台灣應該係咪好隻係咪咁第八呢就係、是、愛的成人式，愛的成人式好似係咪今個禮拜真係正式做嘅呢，之前嗰啲係純粹係係咪優先係咪 又系话而家场次多咗咁啊，系咪？ 系啦，咁系咪讲佢哋即系喺摊仔度临咗要出咗出边大城市做嘢啊嘛，即系嗰啲咁啦，系啦。咁啊，唔知啊，其实我都唔即系佢嘅爱的成人式就系讲初恋咁上下嘅嘢。anyway， 有兴趣去睇啦，系啦。咁啊，仲对前面君子有兴趣嘅朋友有兴趣去睇。OK， 咁啊，第九位咧就系詹士邦007鬼影帝国，第十位咧有两个小孩的披萨嘅。 咁第十一位有呢個日出前的邂逅，好似呢度係咪啊？係咪雷神？ 唔係，呢個係美國隊長自己做埋導演嘅。 美國隊長係幾錯？美國隊長自己做兼做埋導演係嘛？ 係啊。 咁啊，好明顯輸俾張家輝係嘛？喺香港。 係、啊。即係應該啦，冇咁多冇咁多人撐，要啲人走出去講嘢㗎嘛。 咁啊，美國隊長今次呢套戲又唔係話咁青黎白，好似咪都留曬須咁嗰啲樣嘅好似。 哦，呢度就係滿面胡鬚咁做喎，好似玩音樂響街頭嗰啲人 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未去到黑衣嘅，但係即係唔係嗰個好 neat 嗰個 look 嚟嘅，咁啊唔知睇開佢嘅女觀眾受唔受啦 ？OK， 咁啊第十二位咧，呢個新戲喎，《大時代》咦？唔係呢個唔係香港嗰個《大時代》啊 ？OK， Tom Hardy 飾演兩個黑幫兄弟嗰套。哇！竟然都係場次唔多，我以為呢套會大上嘅，唔係喎，竟然係啦，都 係咁少喎，我覺得係，起碼湯哈迪都識啊，香港啊， 三十場都唔夠，原來係咯，咁啊冇辦法啦，以咁少場再講十二位，咁都算即係都唔係冇人睇，因為冇乜地方做嘅啫，係啊， 嗯， 係啊，咁啊第十三位咧就是《愛是最大權利》咁呢套咩嚟嘅？ 哦，呢、這個咪講阿朱茵啊同阿哦 Shadow Cat 啊。 是不是 兩個是啊兩個都是女人來但是喜歡對方的嘛、哦、但 是 黃年戀的嘛。 大的都是嘛屬於是都是新的。 是新的 就算、哦。那消失的兇手算不算 消失的兇手。 第十六位的。消失的兇手是劉青雲的。 哦不是應該好像是之前是優先而家這個27場是正式我真的看 法。定係仲係優先緊啊？唔清楚。係啦，咁啊十九位咧就係頭先提過嘅呢個嘅邪靈二，知呢個滅門鬼童 S， 咁啊都係廿場都唔夠嘅啫。係啦，咁啊。 哦，咪消失喺空手上個禮拜已經正式嘅、 哦。上咗 ，OK。嚇，咁呢個 Sinister 二就唔知點解上啦，因為其實好唔係好新㗎，其實北美做咗一輪添㗎啦，係啦，咁啊應該都係臨出碟前嘅上畫啦，算係，係啦。咁啊第一集咧竟然都有人話好睇，我啊覺得悶到嘔啊對我嚟講。咁啊今次又換咗另一家人啦，又去到個鬼屋咁啦，咁又 再玩多次咁啊， 玩多次咁啦，即係佢呢個古仔大致上係嗰只鬼控制住一班細路鬼咁啦，即係每次佢嗰啲細路鬼俾啲細路俾整咗，又變咗新嘅鬼咁樣加入咗佢咁啊，類似咁樣，咁又 都靚嘅都係， 唔知佢算係咩？係咪算係靚坤係嘛？鬼界嘅靚坤係嘛？喺個球場嗰度踢啲人入會咁上啦，你當我。靚仔踢波咁啊，含住支可樂嗰啲咧，啊咁嘅樣啊。OK，anyway 有興趣去睇咧，我非常唔推薦嘅。咁啊，有冇仲冇啲係今個禮拜做嘅，而係仲喺下面嘅咧？啊有啊，有套爆漫啊，因為得一場嘅，咁所以冇辦法啦。咁呢個當然係唔會好高，但係一場嚟講，佢其實算係滿曬嘅啦，應該算係係啦， 係。 系啦，咁啊，我朋友本来都话 try 去睇，但冇办法，因为真系得一场，系啦，咁啊，结果后屘最后睇唔到，咁啊，或者等佢正式做先再讲啦，系啦，咁爆漫应该点都要讲系咪？虽然佢本身就唔系科幻，佢中间玩咗好多，即系佢要嗰啲谂嗰啲桥嗰啲，全部好多都系啲科幻嘢嚟噶嘛，系嘛？ 哦，咪排佢好多影射啊嘛，本身 影射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到时做再讲啦，要系嘛？冇噶啦，系嘛？其他嗰啲应该系算系旧戏跌落去噶啦， 系啦， 系啦 ，OK， 好，咁啊，报住咁多先啦。好啦，咁頭先嘅香港嘅觀眾啊，用個荷包同腳投票，咁你可以參考一下，就唔使信曬。你有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唔知講咩啦。OK， 咁不過 anyway 啦，即係唔中意穿橋，唔中意即係聽古仔嘅朋友啊，失機係啦。咁雖然呢個戲已經30年前嘅《星球大戰》啊。OK， 好，咁啊算啦，講完呢個排行就識咗。好咁講咩先呢係咪真係直落沙窩呢就係睇一睇我哋個myaudiocast.com 啊咁就好似話係會即係嗰個平台啊 myaudiocast.com 個平台就會即係會結束喎話係咪呀隨住2015年年即係應該唔知玩到幾多號我都唔知即係而家就係完啦係啦。咁遲啲我哋打去邊呢我哋都仲未有一個固定嘅一個方法都未知點係啦。咁或者我再問一下其他人點樣可以點樣做係，即係我都要俾，即係唔係話我想點做點做，我都要俾到個 file。其實而家最緊要就要揾到一個地方係擺 raw 個 file 咁而嗰個 file 就係即係再俾其他台嘅其他人去嗰度攞啊嘛，係咯。即係如果大家淨係聽就當然好多地方可以聽到啦，係咪先？ 咁啊，咁如果聽眾咧就即係記住留意翻我哋固定嘅即係嗰啲渠道啦，即係即係起碼有呢、這個高定安你嗰邊啦，係咪？ 嗯， 係啦 ，Open Sky Radio 啦，係咪？ 嚇， 咁啊有 Radio 先啦，係啦，咁啊留意翻香港網台 App 同埋香港播放 Catchplay 嗰邊啦，咁因為我哋點都唔會甩咗嘅呢幾度，係咪？ 嗯， 咁留意翻，留意翻，咁同埋大家可以翻入去 Facebook 啦 ，Facebook 梗會最有最新嘅就係呢度會講俾大家聽嘅，係啦，咁同埋 anyway 我哋都會 post 翻節目上我哋 Facebook 群組啊，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仲未入嚟群組或者仲未開 Facebook 朋友，快開，求其開個 account 冇所謂嘅嚇，求其揾個假名都冇所謂嘅，最緊要即係翻嚟黐翻住我哋先，咁因為而家有個即係有個咁嘅轉又要轉轉啦，咁所以但係唔想大家囉嗦啊，係好冇？OK， 咁講咗佢喎，而家嚇 ，OK， 或者臨尾再補補啦嚇 ，OK， 好，咁啊講咩？講 Star Wars 啦嘛，冇第啲嘢講啦。 嗯，一正常可以講。 星球大戰。 咁計跟住落嚟，即係上禮拜嘅話題啦，都係講之後佢影響到香港嗰啲啦。 哇，嗰、那個一陣要講啊，一陣要講啊。啊，咁之前我哋提過少少啦，就係、是、呢、這個即係上次拋咗個謎出嚟，又未解俾大家聽，就係咩？就係 Jedi 係點樣嚟嘅咧？咁樣即係個字啊，唔係講緊個古仔入邊個歷史 啊。 係咁， 即係會諗到用呢個名咁樣擺出嚟。 係啦 ，Jedi 係乜東東嚟㗎？咁樣啊，我資料去鬼咗邊啊！真係大鑊真係嚇。我憑記憶講下先啦，係啦，係。咁其實 Jedi 咧就係一個日文嚟嘅，嚟自係啦。咁就係即係就係呢個黑澤明地。即係好中意拍嘅就係嗰啲武俠片，咁佢哋係叫時代劇噶嘛，係嘛？ 係 係咯。咁時代劇，我哋平時香港叫時代劇，唔係現代嘅咩？時代劇 唔係香港多數叫一係古裝一係時裝劇嘅，我覺得。 咁你聽時代啊嘛，應該係 即係現代咯，係 感覺係嘛？咁如果日文就唔係嘅，時代劇係就係嗰啲古裝先叫時代劇。咁時代劇叫咩？叫 Jidai Gaki 啊， 係 Gaki 啊。咁你踢走個劇字啦，咁係咪 G 大呀時代呀嘛。 嗯。 咁其實 J 大呢個字就係咁嚟嘅。冇理頭㗎，就係咁㗎咋。係呀。即係佐治盧卡斯，你唔好以為佢諗嘢係有咩理頭呀，即係攞啲狗嚟改啲主角名呀。即係佢係。 佢係見到咩啫，當 來嘅。其實只不過係順手尖來呀。所以好多人成日以為呢啲咩名背後有啲咩神秘嘅含義呀，呢啲呢就即係諗多咗啦 ,ok。即係由新世紀地到沙窩，其實佢哋都係亂咁嚟嘅，好多時。 唔係通咗靈之後諗出嚟㗎嘛，多數。 係通咗靈，係通咗咩靈嘅就係。 怪佢變咗度撩梯嘅又。 係啦，其實就只不過順手尖來，即係有時將啲嘢亂咁砌咁樣嘅啫，或者將啲飛機名啊、戰艦名咁，其實佢將啲自己中意嗰啲嘢啊，應該咁講。有時有啲嘢可能嚟咗身邊啲人又會啦，係咪？即係總之周圍啲嘢，總之係周圍啲嘢或者人，係啦。死物或者生物就是咁嘅啫 ，around 自己嘅嘢就變成佢創作靈感。咁如果嗰時大家睇過有一個搞笑版咧，就呢、是、個George Lucas in Love， 因為嗰時拍過一套叫 Shakespeare in Love 嘅，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一套咁嘅電影。咁佢就嗰套莎士比亞嗰套咧，佢就話莎士比亞啲嗰啲劇嘅嗰啲原來所有嘅人物咧，都係佢生活裏面取材嘅。咁當然呢啲吹水啊，嗰、那個古仔亂寫嘅，即係作翻出嚟。咁原來所有嘢都係取材自己身邊啲人。咁所以好笑嘅返出嚟，原來原來嗰扎人物全部係 friend 嚟嘅。咁嗰時有一個短片呢，就攞咗呢個人玩呢個 George Lucas in Love 啊。咁結果呢，原來嗰啲咁嘅 Star Wars 公仔，佢玩嘅搞笑嘅，你唔好當真啊。即係原來佢真係好鍾意嗰個女仔，跟住插咗兩隻雞好鍾意。咁跟住呢，佢有個同學呢就好高大，但係有哮喘病。講真嘢就嘅聲。咁跟住有兩個又即係好多口同有矮仔咁樣啦，嗰邊嘅 CBDO 同 R 呢啲，咁有個長毛嘅咁樣，好似Chewbacca咁樣。咁其實佢講到係佢校園裏面嘅一班同學嗰啲嘢嘅嚟㗎。咁但係最尾發覺呢，原來佢鍾意嗰個女仔，原來佢妹嚟嘅。即係呢啲咁啦。咁都係搞笑㗎，嗰個你唔好認真啊。咁就咁樣。咁其實但係佢就影射呢，就話其實佢哋好鍾意將佢身邊嘅一啲嘅人或者事物呢，就變成佢嘅一啲創作靈感，咁呢個就其實好正常嘅。其實一啲真係嘅好多作家都係咁嘅，你唔好以為真係好有咩咁嚴謹啊嚇。同埋你唔好想象佢哋係著住套西裝咁喺度寫，可能著住條底褲咁樣動起隻腳捽住腳趾寫嘅啫。 嗯， 起碼我知道香港有好多呢啲作家係咁嘅， 係啊，就係咁啊，即係吹住把風扇咁好鬼熱，吹住件吊帶背心咁嗰啲咧，就係咁啦，咁樣寫出嚟嘅啊，後屘又變成經典名著啊。咁其實大家真係諗下，佢寫嗰陣，其實佢何來有咁多嘅乜嘢啊？佢都係將佢好多係取材住佢身邊嘅嘢啦。咁可能當然都可能會做少 research 啦，咁啊揾下啲書睇下咁啊，再加埋啲經歷咧，身邊嘅人物咁樣，就係咁嘅啫。其實就係咁嘅啫。咁但反而咁咧做咗出嘅嘢咧，就好有 feel 喎、啊，因為佢呢個係佢身邊真正嘅感受嚟噶嘛。 嗯。 唔係話虛構出嚟，唔係好似而家嗰啲古仔咧，好多都係堆砌啊 ，formula。 我系梗要识出嚟，要几时又刺激你睇？ 冇错啦， 要做个场面咯，有咗事啦。 同埋嗰个古仔咧，系边一套出名嘅嘢加边套出名嘅嘢，再加边套出名嘅嘢，咁样砌，咁就唔得嘅。反而佢哋呢种咧，取材自身边咧，咁样嚟做咧，就其实好，即系就变咗，反而系咗个生命嘅感觉。虽然有个好似好写实咁啊，唔知点解硬系咁，明明唔系，哦，因为佢好多都系佢啲 friend 嚟噶嘛，其实即系嗰个形象啊 ，OK。咁所以就好活靈活現嘅，即係佢轉一轉㗎嘛，其實係咪，其實金融都係嘅，但當然金融唔止影射佢啲身邊人啦，影射好多政治人㗎嘛，嗰啲啲衰嘢呀嗰啲，咁都好活靈活現㗎嘛，因為其實係由現實借鏡㗎嘛，係咪，咁其實係咁嘅，寫作係咁嘅 ,ok, 唔好諗咁多嗰啲咩怪嘢，唔係咁嘅，其實當時 Star Wars,ok, 好啦，咁時代劇就演變出 Jedi 呢個字啊，咁其實 force 係咩嚟嘅呢 ？force 其實就係、個 concept 其實都係似呢個中國嘅氣功嘅氣啊，同埋呢個印度醫學裏面都有，即係譯做中文都叫氣啦，佢叫做prana， 即係 prana 嗰樣嘢，但係都係叫做氣嘅，譯做中文。咁可能有啲唔同嘅，同我哋講氣功個氣。咁但係唔好理啦，其實佢都係一種睇唔到嘅一個，就係、是、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嘢。但係咧，嗰嘢其實又存在嘅。又喺我哋身體入面，亦都喺呢個宇宙嗰度。咁你諗下，咁其實唔係就係 Star Wars 入面講嘅 Force 咯。 嗯， 係啦，即係佢所有嘢嘅，所有嘢之間都係存在住 Force 嘅。咁呢個概念大致上係嚟自呢啲嘢嘅，係啦。咁呢啲 concept 啊，講到咁上下啦，上禮拜就冇講到呢兩個，就補翻先，係嘛？ 嗯， 係啦。咁其實好多秘話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一本書叫做 Secret History of Star Wars， 大家可以揾下，其實網上有喎，成本喺度，電子書，有嘅。咁有好多就講返佢哋嗰時製作嘅過程啊，嗰啲咁嘅嘢，好幾得意喎，幾得意喎，咁我都望過下，咁我都知多咗啲嘢，睇完之後，因為我之前有啲嘢唔係好清楚，睇完之後清楚曬，點解會咁嘅。OK， 咁大家要睇下嗰啲，咁好啦，想講下咩跟住？嗰時其實馬仔喺邊度睇嘅 ？Star Wars 係會唔會嗰都係初都唔係睇第一次，唔係喺戲院係咪？ 哦，第一集一定唔係喺戲院， 即係都係睇翻電視。但第二集都喺戲院睇喎，係嘛？ 第二集我記得喺戲院睇嘅， 喺戲院睇。 嗰時候太細個，係啊，就記得睇過，但係我少唔知係咩嚟嘅，正常。 即係總之好過癮，打嚟打去咁啦，係咯。 系咪见佢有把激光剑喎？我当跟住咪喺度， 但都觉得 有啲声咁样讲， 觉得好睇嘅。 都 OK 好睇嘅。第二集都打得多嘅，比第一集嚟讲，第一集其实打得少嘅，本身。 系啊，马仔话其实第二集嗰个决斗其实系最精彩啊嘛。 唔系，我觉得第二集就即打得最好睇咯。临尾如果你话剑嗰方面， 剑嘅打，剑嘅决斗啊，即唔系计飞机打死亡星，一第二集冇打死亡星嘅。 吓吓，因为佢临尾系变咗系佢哋阿 Luke 对阿 Darth Vader 嗰段打得好睇咯。 嗯， 即比起即第三集仲好睇咯。其实如果 讲，如果以打剑呢个系 啊，因为佢有即好多个场景同埋佢有移动啊嘛，啲人即唔系就咁原地企喺度向前向后向前咁行咁样打就算。 同埋有打有铺排嘅，同埋佢嗰啲玩啲灯光嗰啲嘢咧，佢成日玩到背晒光咁，咪见到黑武士啲灯咧，系嘛？咁同埋佢啲剑喺度揈嗰阵，真系有啲红同蓝光喺度，即系会见到佢哋个样嗰啲咧，即其实呢啲已经都好正嘅，即佢唔系话好，即佢有玩啲即系。畫面效果啊咁樣。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佢打上嚟係有動作囉，即係唔係好似普通好似啲日本劍道咁樣即係、就是、向前向後。 唔係就係咁。 打囉。 同埋佢又用啲 force 搵嘢掟啊碌嗰啲咁嘢啊。 係啊，佢有整個跌落窿度諗住整佢又跳返出嚟嗰啲。 同埋係一個好強對好弱嘅感覺啊，所以好睇啊。 哈哈。 係啊，但係去到呢、這個武士復仇咧，就唔知點解明明阿 Luke 個人唔覺得佢好勁咯，但係後屘咁樣即係亂咁斬啊，翻嚟斬低阿黑。 唔係，我臨尾覺得係佢係萬力係咁，跟住唔知點解啊，插起樓好似突然間冇力隻手壞咗啲機器，跟住就俾佢剁到。 唔係直情唔識武功啊，大佬突然間。 唔知道自己会跪喺度咁啊，俾佢得赢咗 咁啊？点解会咁嘅？咁啊，嗰度就好似沙流滩咗少少，系当然冇啊 ，Dark 猫哋死得咁戆夸嘅。 唔系企喺度俾佢斩喎。 未冇 Oops 嗰下咯。 佢企喺度俾佢斩，我唔知道。 我记得 Dark 猫真系好似讲句 Oops 噶，系咪啊？ 吓，我唔记得咗。 佢擘大个口咧，起码有系嘛？ 系咪佢起码突然间个音乐停咗咁样喎？ 佢好似有擘大个口嘅，哦咁样嘅有，冇出声喎就。你幫佢配翻個聲女就好笑噶， 嚇、啊，即係總言之，係咯，就係咁啦。 咁啊， 唔係同埋嗰陣時，我感覺上係打得好過，即係而家陣時，我講太過花巧啊，本身。 哦， 係，即係你話前傳咯，我講佢單即係太似，即係你好似而家就算即係網上高多人拎嗰啲光劍表演，即係跳舞啊，變咗。 哦， 係啊，啲人都而家成日講話佢跳舞啊。 太多無謂動作。 系啊，咁佢嗰時本身第二集嗰時，第二番字係我講係真係打咯，感覺上係。 喺正傳入面其實佢哋都係模仿劍道同埋啲中古騎士嗰啲重劍噶嘛，咁所以唔會係咁樣喺度跳曬舞嘅。 係啊，但係而家變咗跳舞咯。 而家跳曬舞係因為受嗰啲中國電影、中香港電影影響啫。 哈哈，即係佢變咗係好似耍劍嗰啲咁樣喺度，即係其實係。好似系比賽耍劍好唔好睇嗰啲咁咯。 唔係，因為你諗下 ，Dark 貓本身即係阿維柏啊，佢本身都係玩呢啲咁嘅棍花噶嘛。 嗯， 係咯，嗰啲咁嘅嘢噶嘛。咁但係佢啊正常喎，因為佢係雙劍噶嘛，即係佢係揸嗰支咁嘅兩頭。 唔係要轉咯，你好似即係好似高達紅龍士嗰啲，你本身如果係兩邊都有啊，你咪要轉咯。 唔係，我覺得佢啊正常喎。咁但係點解嗰班揸單劍班友喺度跳舞做咩？我唔好明咯。 係因為你唔係咁樣揈發噶嘛把劍，你如果揸劍咁樣，即係一把。單咁樣一個人咁樣， 佢哋 係應該係都係斬啊、刺啊、台劈嘅啫，都係 啲無謂動作係多到咧，仲多過啲玉女劍法嗰啲啊！ 唔係直頭係拎住喺度揈噶嘛，本身又係咁 啊！唔知做咩啊，大佬成日有少少 係咯，喺度係做咩？ 嘥力咯，嘥時間。 唔係喺度跳舞咁做咩？ 你覺得佢睇翻正傳咧，佢哋做一個最點講啊？做一個最 efficient 嘅攻擊噶嘛？ 嗯。 其实佢咪有啲似，真系似啲日本剑嗰啲咯。 第一集最似咯，佢用把剑撩下佢，好似系等佢有破绽，跟住就突然间劈埋佢啊嘛。 唔系你虽然佢就冇玩拔刀啊，因为佢冇得拔刀 啊。系啊，冇拔刀系啊。 但其实你拔刀都系靠即系嗰下嚟做啊嘛，即系其实佢唔会有啲多余嘅动作噶。 系咯。 系啊，唔会噶，所以其实反而你睇正传咧系似啲噶，调翻转系啊。 系，所以我咪话第二集最好睇，因为佢有埋动作台嘅人喺度有移位咁咧，你觉得系真系打剑咯？你唔系喺度跳舞，或者唔系好似即系普通咁样可以比赛咁向前啲剑道咁样劈下劈下咁咯。 即系你睇前传咧，令人觉得净觉得啲剑系 cheap 啊 ，cheap 噶。 然之后我就见到好揈揈咩咁啊，你。 唔系佢成日无厘头都攞把剑出嚟噶，好似佢哋 唔系佢未打之前喺度揈啊，唔知做揈咩？ 嗰啲唔紧要，黑得制当电筒又有啦。唔系真系有啊，真系有嗱，呢个肯定有。OK， 你睇翻卡通啊，有咁做过。 系。 咪黑得制啊？喂，开灯啊，攞把剑，啊，当电筒用？唔系啊嘛，跟住我怀疑。 就剃须用把剑啊，譬如。 点烟啊？点？有冇火啊？喂，开罐头 烟嗰时攞把剑出嚟。 喂，开罐头断咗嗰条罐头匙，喂，四把 lightsaber 嚟，又有咁，我怀疑系咁啦，系啦，系切火腿啊，切 ham 啊，乜都系佢噶啦，我怀疑吓。 系去厨房拎呢把嘢嚟切啦。 系，都梗系呢把啦，冇仲有呢把，做乜要第二把啫？佢切完顺便熟埋噶啦嘛，系咪悭翻唔使煮先？啊，都几好用嘅，你成无端端变咗，即系家居旅行必备嘅。嘅一個工具咁變咗大佬啊！你睇正傳嗰陣， 變咗瑞士刀咁啊！ 係咯，你睇正傳嗰陣，嗰把劍唔係咁易攞出嚟亮劍噶。每一次佢都係去到一個好即係好危急嗰陣先會攞出嚟噶。係啊，同埋你覺得佢攞真出嚟咧，一定死人噶。嗰時係噶，起碼見血，即係呢個小李飛刀先最少嚟不見血，即係唔會話攞出嚟做無謂嘢啊咁樣噶。你即係。你覺得佢係都對嗰班嘢係有啲尊重嘅，你明唔明啊？我感覺係 係好似突然間可以變咗啲菜刀啊嘛！ 佢攞得出嚟咧，你都死硬嘅，即係要死人嘅啦。咁啊，你明唔明啲咁嘅感覺嘅嚇？ 係即係開拖先攞出嚟，會冇斷斷 咁啊？係攞得出嚟咧，係又唔係佢對咩人都會攞出嚟嘅？ 嗯， 係啊， 即係唔係話你唔夠返，可能我唔用把劍去打㗎喎。 係。 個唔可以有少少咁樣。 都得都係。 都有少少係咪，即係佢一係就去到好危險嗰陣啦，冇辦法啦，一係就打決鬥嗰陣啦。即係總之唔 咁，如果前轉都係得，我感覺上係。 即係如果我就咁打嗰陣，我可能都係掹返槍㗎啫，我無厘頭，我做咩要用 lightsaber 係咪。 如果前轉嗰陣，我感覺應該係得阿黑帝同阿 Yoda 咁㗎，其餘個個都九唔搭八拎出嚟。 我前轉係前轉九唔搭八，平時攞出嚟嘛，冇事都攞出嚟玩嘅，但 係佢對咩都拎把劍出嚟啦，總之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可能有老鼠佢都攞把劍出嚟㗎啦，有曱甴就攞把劍出嚟啦。咁嗰把劍係好慢用同埋好慢用下，完全唔會尊重。咁你覺得其實反而做唔翻嗰種氣勢出嚟咯，係咯，即係你睇正傳嗰陣咧，你一見佢攞劍，你有啲恐怖㗎感覺。即係種壓 力。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即係如果係 master 囉，即係佢前主囉，我覺得做唔到，連奧比溫都係傻嘅，我覺得。 唔係佢攞得出嚟呢一定有嘢要死嘅。 嗯。 係咪一定斷手嘅。 哈哈。 係咪唔係喎，你睇前主唔係喎，攞出嚟好輕鬆自然呀，玩咁樣㗎，好咪事。 其实我觉得傻傻地嘅佢哋个都 前传嗰啲纯粹系一支电筒啦，我觉得系啦，呢个太阳能电筒啦，仲要系啦。OK， 咁啊，我咧就系第一集已经喺戏院睇啦，系啦，咁啊非常嘅震撼啦。咁啊，其实你可以话对科幻突然间有一个新嘅即系感觉啊，即系以前咧就可能觉得或者甚至有冇科幻呢个概念啦，即系之前好似会睇下超人睇下机械人咁嘅啫嘛，觉得呢啲好似。都覺得呢啲係細路仔嘢㗎，嗰時初初都覺得嚇，即係冇乜話覺得呢啲係一啲好 serious 嘅，即係唔 serious 嘅其實嚇。咁但係哇，睇完星戰之後咧，即係有個唔同嘅概念啊！原來哦，原來呢個世界有樣叫科幻，即係其實係可以好 serious 嘅，係唔係話即係超人打怪獸啊、機械人打怪獸啊咁嘅，即係可以講一啲。好哲學啊，好政治嘅嘢啊，咁雖然即係沙窩佢唔算係一個硬科幻或者一個好 serious 嘅故事啊，咁但係可能你對我哋睇開都係睇日本嘢嚟講咧，佢係相對已經係比較 serious 係咪？即係最 係我覺得係佢啲衫啦，我覺得係啲設計， 即係佢 即係近視係啊，睇開嗰啲一科幻佢啲著埋啲。即係點講啲緊身衣嗰啲好似 嗰啲又另一 招未來呢都唔會有呢啲衫好似好虛無飄飄啊。 呢個係佢發明咗一啲叫實用感覺嘅科幻㗎嘛，即係啲船好舊啊，唔係再到令晒或者白雪雪，即係啲嘢就算白色嗰啲佢都嗨到污糟晒，個邊起晒即係可能個邊塊黑咗啊嗰啲咁嘅嘢嘛。 係佢嗰啲白冰嗰啲甲都感覺上好似真係實在啲，冇嗰啲即係零立立好似好狗，即係點解你近時做嗰啲係感覺上好似都唔會做啲嘢出嚟，點會咁樣啊？反曬光咁樣啲嘢做咩？ 即係佢係用嘅，啲嘢係喺個世界度係有用過嘅，即係 use 係我用嘅先，唔係話有用冇用嘅先，即係一種真係日日用緊嘅一樣嘢嚟嘅，有花嘅會刮花嘅咁。嗱，所以講翻頭先我想講咧，就係話即係其實星戰都係我真係唔記得咗頭先我想講個 point 係咩咧？ 啱實咗你。 系咯 ，sorry， 我系咁啦，我系啦，即系啰嗦嘅人，系啦，咁啊冇啊冇唔记得再记得再讲翻系， 嗯嗯， 你讲完先啦，你等我俾啲时间回翻起，系，吓，马仔讲完先， 哦，冇啊，咪系咯，因为佢本身佢嗰啲咁嘅感觉，咪叫得实在啲，咪觉得即系唔同咗之前睇开啲科幻片咯。 啊，即系嗱，讲翻啦，星战咧，其实就即系变咗带起咗啲日本嗰边嘅所谓。真實系嘛， 嗯， 咁即係之前嗰啲就冇咁真實啦，即係比較超人怪獸嗰種 feel 啦。咁之後真實系啲即係開始有高達啊，超想元素開始有跟住落嗰啲咧，咁佢就變翻係講翻一啲咩政治啊、哲學啊，即係呢啲咁嘅層面嘅嘢啦。咁其實佢本身都係一個相對都已經係比較高年齡咗少少嘅，比起以往如果超人打怪獸係咪？或者你就算以美國都係啦，佢本身係由飛俠哥頓咁樣即係本來想拍飛俠哥頓演變咗出嚟變咗到咁嘅嘢，咁其實佢比起飛俠哥頓已經佢又 serious 咗啲係咪？相對 係啊， 即係飛俠哥頓更加似神話啫嘛，係咪？ 又因為佢有啲唔同嗰啲人種咁好怪啊， 咁 啲人種又 就變咗真實啦，即係突然間有一種呢度原來有一種好有真實感嘅太空片喎，嗱佢 呢度當外星人啊， 係啦外星人，佢又唔係講地球啊，佢明明講啲好古靈精怪喎，但係點解你梗係覺得佢係好？ 好存在感好强嘅咧，咁佢的确系你未之前真系未睇过嘅。之前你一玩親啲咁嘅外星人，梗係覺得好假嘅。佢唔假嘅喎，你覺得喂真係可以嘅喎，咁可以有嘅喎，咁樣乜你覺得？ 係，因為係咯，佢嗰啲外星人做翻我哋平時做嗰啲嘢嘛，因為 咁同埋真係可以有一個外太空嘅咁嘅軍事啊啲咁嘅感覺咧，係嚟得好真實嘅，原來可以唔 stupid 嘅。 嗯， 係啦，你成日諗啲咩外星軍隊嗰啲，唔知點解啲外星人咧永遠著古裝、著裙、打出大髀、著拖鞋嘅嘛，以前嗰啲。 哦，系，唔知系有高科技佢就拎都 见到啦，要系啊，但系又着啲古装咁怪噶嘛，咁啊呢套咧，虽然佢都系玩着古装啊，但佢又唔同噶，你觉得又 OK 嘅，唔知点解，即系呢套零零舍舍咧，系 mix 得同以往系唔一样，系啦，咁啊，当然呢个又系 Star Wars 其中一个即系特色啦，即系其实佢都系即系叫做East meets the West 咁咧，即系一种东西方文化文明世界嘅一种融合啊。咁佢就融得幾好嘅，咁以前係咪未試過融合咧？就唔即係其實之前嗰啲就似科學怪人啦，即係硬拼啦，就唔係呢套咧，佢真係融合啦。到底佢係東定係西，你分唔到嘅。佢好似有一啲似東，有啲似西，係咪？ 係。 佢融得幾好啊？佢融得幾好嘅。咁當然咧，日本仔嗰邊咧，佢係將嘢再調節咧，佢係會東翻啲嘅。咁就一陣我哋會一陣會講到未來忍者嗰樣嘢嘅。 嗯。 係。咁當然香港亦都有啲。影響啦，咁但香港啲影響就冇延續落嚟嘅，即係我諗就拍一兩套戲就瓜咗老襯㗎啦嗰樣嘢。 唔係因為佢玩壞咗嘛。 玩壞咗冇錯啦，即係設置香港都係玩唔到落去嘅。總之。 唔係因為佢冇轉到嘅就係、是、抄咗個樣出嚟啊，成日都。 係。同埋唔會有 second chance 啊，對白香港。 哈哈，唔係佢係咯，佢同埋佢玩嗰時候抄個樣，人哋當即係成日當你 copy 嘅啫，咁你哋睇一次都唔會再有興趣睇佢之後啦。 最緊要就係第一次要得。 系咯， 你第一次得咧，咁就会唔做落去啦。你第一次唔得咧，咁就冇噶啦。 嗯， 系啦。咁呢个就同美国日本又好唔一样嘅。咁人哋嗰啲地方咧，可能衰咗啦。咁嗱，咁高达都衰。 唔系佢要系啊，用啲时间嚟咩咯？人 嘛，沉淀啊嘛。大和号都衰噶，第一次都系腰斩吸短噶。高达都系，同、好多都系噶，好多都系噶。咁但系点解人哋又反而会有即系有得复活嘅咧？败者复活嘅咧？咁從後尾反而真係佢有得敗咗復活仲變成後來變成咗經典咁嗱咁如果呢啲 chance 喺香港係有嘅咁可能香港或者今日都有科幻片嘅係咁但係冇啦可惜冇啦 唔知係太同埋唔知解亞洲人最鍾意第一次嘛成日都佢抹走咗之前做過嘅嘢嘛永遠宣傳都話自己第一次 香港呢其實都有星戰影響嘅但係黑歷史嚟嘅咁其實就主要有即係其實可能唔知止唔止啦但係我哋記得應該大概呢兩套都比較突出啲係嘛？咁一套就叫《星際盾胎》啊，1983年；另一套咧，其實都係同一個女主角都係阿鐘楚紅嘅。咁啊， 兩套都 係。第二年嘅再接另一套就變咗古裝嘅，咁就《倚天屠龍記》啊，咩啊？《倚天屠龍記》關沙窩咩事？係嗰度係外傳嚟嘅 ，OK， 即係有叫做《倚天屠龍記》外傳啦，或者《倚天屠龍記》第三集啦咁樣。不過咧， 佢叫魔電屠龍啊，個名 正式個名叫魔電屠龍，係啦。咁結果就賴到盡啦呢套係咪咁佢就其實都係用返星際盾胎嗰個嘅飛碟個即係嗰個佈景。因為 對我隧道啊。 因為話嗰個景其實搭咗幾貴下嘅即係以當時嘅港產片嚟計啦當然係。 係啊。 咁所以就變咗衍生咗呢兩套咁嘅嘢。咁其實我反而覺得嗰套魔電屠龍呢仲更加沙窩過套星際盾胎啫。星際盾胎呢主要都係玩咗有一段係類似黑武士就玩光劍同阿伊雷喺度打咁咯嘛，係咯。 係，咁我哋之前提過啊，甄子丹應該揸激光神接棍咁啊，伊雷其實揸過 嘅。原來揸過啊，佢亦都劫咗個假底嚇。 係。 真係著火嘅。 係 啊。咁佢嗰個劍又冇話即係直接切開嘢，佢都係少可能有啲電或者熱咁嘅啫。 哦，唔係，佢斬死物反而係切得開喎。 系啦，唔知點解啦，但係佢 斬人反而係電嘅喎， 懟落人嗰度佢就熱或者電咁咯，即係唔係插穿。 佢著火位有電咁咯， 唔知點解嘅，即係呢個解釋唔到啊。 係啊，即係個人仲硬過啲神物嘅正常。 佢揈佢一揸坐嚟一邊啊嘛，咁啊哇好辣手啊咁啊，佢已經照佢隻手指甩咗啊應該。 哦，唔係，因為佢嗰度咧其實係把光劍變嘅，即係佢本身都有個病位啊，但係佢唔知一撳咧，佢中間呢個光劍嗰條人咧。 中間斷開咗，即係有條鐵鏈連住。 即係你當佢其實係支西里光嚟嘅，唔係真係光嚟㗎。 係啦，跟住之後呢，但佢好似熄咗之後又冇咗喎。 佢又縮得返入去㗎喎，即係佢。 係啦，縮得返落個病度喎。 咪同埋最好笑呢，佢冇電嗰陣呢，佢變咗軟㗎喎，即係好似而家玩嘢呢，咪有人整咗。 係呀，跟住下低湊跌返兩電池出嚟。 咪佢一玩嘢呢，咪有人貼咗個星戰 poster 呢，咪整佢嗰把藍色光劍黑仔嗰把變咗。 係吊吊揈㗎嘛。 吊吊揈㗎嘛。佢真係咁㗎喎，嗰時原來冇電嗰陣會。 係呀。 幾好笑喎，真係呢套嘢。咪當然佢嗰台笑片嚟㗎，解釋清楚先，一個笑片嚟㗎本身。 係。 唔係正經嘅。 咁啊呢套嗰時做個撲直啦。 咪呢套撲直但係名氣又有喎，你問起如果當年嘅人呢冇人唔知，因為最近嗰個主題曲係咪 係。 係咪主題曲係咩？陳潔玲定邊個啊？ 哦，你話唱嗰首歌？ 係啊，白金升降機啊。 咪陳潔玲囉，白金升降機嘛呢首歌。 唔方便喺度唱啦，費事一陣俾人抽證啊，冇落23條啊大佬。 哈哈。但係佢喺套嘢入面就變咗啊中錯紅唱㗎嘛。 哦，但佢其實即係都係播返陳潔玲嗰隻嘅啫。 係呀，佢當佢唱喎。 係囉。 咁佢做明星㗎嘛入面要。 係嗰個好蠢㗎嘛，係囉。 係個名字要天真㗎嘛，跟住咪其實講佢本身都係冇咩嘢，跟住之後就反而係點㗎，係好靚嘅，啲人個個見到都想嗲佢㗎嘛。 唔知點解佢講到好靚㗎，係 呀。咁呀阿盧聽咪好似係有錢仔呀。 富二代囉。 係呀。跟住咪搭佢堂，本身想娶佢㗎嘛，跟住點知夜晚同佢去曬月光嗰時係見到 UFO 㗎嘛。 係呀，俾飛碟捉咗，跟住佢唔知點樣個老爺呀懷疑佢已經唔係處女咁嘅。 係呀，話俾啲外星人教咗㗎嘛驚。 係呀。咁後尾就唔知點樣即係冇得嫁入豪門，真係自殺咁嘅想。 係呀，咁阿伊雷就救咗佢呀，食咗佢嘛。阿伊雷都想自殺㗎嘛，係咪本身。 係呀，好抌㗎嘛，佢係私家偵探定咩嚟㗎。 係呀，真係攞錢㗎嘛。 真人都係呀。 係 呀。真人做返自己都係呀。 係嗰時本身講嘅就係拍呢度嗰時係 中途玩 得人錢走佬嘅，所以套嘢拖咗好耐㗎嘛。原本好似話暑期應該83年好似嚟係呀。我唔記得83年嗰時定咩，我睇返資料先㗎。所以嗰時原本係暑期出嘅，但佢因為走佬呢，跟住拖延咗都有進度套戲，跟住諗起變咗要聖誕年尾應新年嘅時間做，跟住變咗呢啱撞正嗰時話好似話 ET 啊同埋最佳拍檔嗰啲，咁呢套就死得啦。 即係82年暑假上嘅原本安排，結果就 係82年嚟，係記錯。 拖到83嘅賀歲，咁即係82嗰個轉83嗰個賀歲啦。 哈哈。 咁當賀歲片做，咁咪爭啲呢。 哈哈。跟住之後咪識咗之後，跟住之後佢哋喺度講嗰時咪有個突然間有科學家證明到啊鍾楚紅係咩嘛，真係見到外星人嘛。 啊嗰個好似咪石天嚟㗎喎。 好似唔係，我唔知喎。即係快立咁樣，跟住總之證明到之後佢咪好紅咁，啲人覺得佢好正啊，同埋咁咪變咗做明星囉。 即係唔知啲人咩覺得佢即係接觸過外星人啊，真係咁啊，覺得佢好特別噶嘛，咁啊過同佢 接觸 啊 成咁咯，係啊，咁啊做咗明星之後，但係其實本身嗰個科學家都想擒佢喎。 總之後屘啊，伊雷啊扮女人，就想去即係等個飛碟捉佢上去，等佢查啊，佢想調查呢件事啊。 係啊， 咁結果只飛碟真係捉咗佢上啦，又話，跟住後屘就發覺嗰個好黑武士嗰條友係咪其實即係啊嗰個博士嚟嘅？ 係啊，其實嗰個博士啊捉到，咁咪變咗啊鍾楚紅嗰度話見到外星人嚟假，咁啊變咗突然間好似冇得撈咁咯，跟住佢嘅想殺阿伊雷嘅，話女隊變咗即係原本做明星嘅變咗冇得做，跟住後屘搞咗一輪之後咧，跟住話個個唔要佢啊嘛，啊鍾楚紅話而家變咗，咁啊伊雷講我要，跟住咪同佢結婚咯。 唔係你話嗰度有一道咩唔知咩雞髀打螺友咁樣？ 哦，係佢本身識雞髀嘅話，伊雷喺度，跟住佢喺度拎把刀嚟切嗰陣時，跟住啊想殺佢。 啊！唔係 啊，鍾楚紅想殺佢，跟住之後啊，因為喺度同佢糾纏嗰時，咪揭起一條裙，跟住揾咗雞皮打佢屁股。 羊皮嚟嘅， 羊皮啊，唔係雞皮。 羊皮啊，記錯，羊皮大隻。 記錯，係。 係。唔係佢打佢屁股啊！佢有冇著褲嘅，大佬？ 唔知喎，好似佢我見到佢有絲襪嘅，著住好似。 哦，我就係見到肉色咁嘅，以為 係啊，肉色啊，我著住。 都咁嘅，喂，又玩啊？邊個係嘛？阿陳麗香。 唔係佢冇塞隻雞俾我就係咁啊！ 咁因為最尾佢結婚嗰陣咧，只飛碟又翻嚟捉害佢哋喎，即係佢原來最初捉佢嘅飛碟係真嘅。 係啊。 咁個飛碟個飛碟頭呢就直情係啊千歲鷹嚟嘅。個頭啊前面啊。 係、嗯、但係佢好長啊，後面又唔係圓形喎、 啊。前面係千歲鷹咁嘅，如果你前面睇。即都係咁樣兩塊嘢咁啊，淨係嗰個。 但係臨尾唔知無端整啲鬼口水俾佢嘆，跟住就完 咗。我話可能佢啲外星人習俗係咁喎。 哈哈，咁都係鬧劇一場啦、 啊。搞笑嘅啫。 係、啊、咁，但係中途本身啲人都有 key 翻就係阿鐘楚紅本著條紫色嘅裙，扮係連夢露喺度俾啲風喺度吹咁露曬底咁啊。 嗰度之前發生㗎啦，嗰度。 係啊，咪開頭嗰陣時咯。 跟住搞到周圍啲車撞曬車啊嘛。 係啊，飛曬車啊，全部。即係佢攀咗喺度係咁話正啊嘛，個都。 我真係唔知正在乜嘢。麻麻地，咪呢套戲入邊鐘楚紅真係唔係好靚嘅。 係我嗰陣時仲未係咁有女人味啊嘛，因為 未係咁識做戲啊咁講。 係啊，同埋咯，係啊。 嗰時好新嘅啫嘛，喂，鐘楚紅係做星戰嘅時候，好似都未去選港者，好似係咪？好似都係嗰年定第二年先去選港者，仲要落選，跟住咧想入無線又藝員訓練班都唔收，你諗下啦。 嗯， 系啊，咁后屘知唔知点样？唔知边个揾咗佢拍戏，咁点知你唔好理喎，拍下佢后屘又好劲咁样， 表系啊，有炮识做戏嘅啫。 哇，后屘好好戏啊，大佬。 系咯，咪炮识做戏。 好戏后屘好好戏啊！你 之前明明开头都系啲花瓶啊，嗌下救命咁样喺度，即系碌嚟碌去嗰啲角色嚟嘅，多数。 我其实不嬲觉得佢靓，佢唔算好靓，哇！但系啲戏真系好嘅，真系好。 嗯。唔係佢係識做戲之後，咪覺得佢有兩味喎，俾佢覺得呢方面好。 唔係淨有型啊，淨覺得，即係我唔係話靚，但係哇，後屘就好有型嘅，好有型嘅、嗯，但係呢、這個 有魅力啊嘛，俾佢感覺 真係魅力。星際盡開仔味啊，完 全係啊冇啊， 即係傻妹咁嗰啲咁。 唔係佢本身套嘢都係傻啊。 咁佢冇啊，張曼玉未識做戲之前咁傻咁就。張曼玉成好大鑊嘅，未識做戲之前，哇真係傻妹咁。佢未去到咁嚴重嘅，其實都咁啊睇下咯，你當係咯，有條女咁咯，係咯。咁去到呢個第二年啦，咁啊哇，嗰銅景啊搞開咁貴啦，即係一陣先話俾大家聽，嗰銅景邊個整出嚟啊？原來大家都識喎呢個人，係 而 家好出名嘅。OK， 嗱咁首先嗰個星際盾胎就係張國榮做導演，係邊個啊？張國榮啊。但呢個張咧又唔係平時我哋姓張，陳李張和我張，係呢個文章張哲嗰個張啊。張國榮唔知大家識唔識啊？新浪潮導演，咁而家啲朋友應該可能聽都未聽過啊。 係應該冇啊。 咁佢平時啲戲就正經嘅，唔知點解啲人都話佢咪 short 咗，突然間拍到笑片。 佢之前好似話唔係邵氏，我睇資料，即係佢唔係幫邵氏拍，佢無端係啲即係拍咗兩套定咩，跟住突然間幫邵氏拍套咁嘅嘢。 咪總之呢套講真過都話唔得嘅，真係唔得。呢度有阿徐克，但係原來徐克冇 involve 製作，佢係即係叫客串有演出嘅啫。 系佢中間有道出出 咁，有出，但原來唔關事嘅，佢完全冇 involve 個製作。咁編劇咧就有文俊啊、阿鄭丹瑞嚟嘅，咁大家想象下 ，OK 嚇、啊。即係但係佢都平時都 OK 嘅，文俊就呢套真係好爛啫，唔好意思，真係好爛。係，所以 唔知做咩啊？ 即係所謂嘅六人編劇組叫咗搞啲咁樣，真係唔好意思，真係有啲垃圾嘅套戲，我覺得 吓，唔知做咩啊？完全 系黑历史嚟嘅，的确系吓。咁但系唔可以抹杀咯，即系呢个的确系当年受咗星战影响嘅一套港产片嚟嘅。 起码佢有办法多啲咯。 系，即系我哋 系有光剑啊。 系啦，即系我哋唔会抹杀咗呢样嘢啊，系咪？即 系唔会唔好话唔提啊，咩做过咩都要讲啊。 系啦，即系唔好话系咩笑日本仔啊，整埋啲咩上次嗰套咩话 message from space， 其实嗰套其实佢正经嘅，我出嗰套唔系搞笑嘅。 嗯。 系咯，咁但系嗰套就香港人啊攞嚟笑咗好多年噶嘛，咁其实唔记得自己我哋香港系有一套星际盾胎咩？呢套系更加好笑噶咯，系啊， 嗯， 系啊，好啦，咁啊第二年啦，唔写得个景喎，一阵先讲个景啊，唔写个景贵啊个景，佢再用多次咁啊，公司话吓， 系要啊，咁啊好贵啊，因为佢有成条隧道啊整咗， 哇系啊，有条隧道六角形，即系好似死亡星入边咁样嘅。 系啊，跟住有，跟住佢就转咗出去，跟住又有个大嘅厅咁咧， 有飞碟嘅，好似个 啊圆形咁嘅厅咁啊嘛， 系啦，咁样嘅。咁所以我哋今时今日睇就觉得呢啲，哇呢啲都好贵，系咪当时好贵噶啦？系啦。咁啊，好啦，导演啊坐完，咁啊竟然咧拍咗一套《倚天屠龙记》嘅续篇，咁啊当然乱噏嘅啦，点样续篇啦？对佢乱， 但系佢都唔系好跟嘅，我唔知道。 跟唔會好跟啦，係啦，即係佢。 但係佢有啲角色冇咗啊，明明喺度。 嚇！哇！點會有曬啊？咁張無忌又有翻嘅，係啦，咁啊由呢個嘅以東升飾演，當時好後生啊，你唔好用依家以東升諗啊，嗰時好靚仔啊。 係，有做戲嗰時。 有狄龍啦， 钟楚红咧又系钟楚红啦，今次又古装。 唔系，但系呢套出得好少噶。 都唔系啊，我见佢都哦，咁佢冇啊，星际盾胎咁多，但系都 星际盾胎一路大耐，差唔多成套喺度。呢套系中间有套好多时候唔响度啊。 冇影响，因为俾人捉咗嘛，又系。 系啊，同埋佢都系咁嗌救命啫嘛，成套嘢。 咁钟楚红今次饰演呢个古装版嘅 Princess Leia 咧，基本上系全套都白衫啦。咁其實呢個張無忌大概都係 Skywalker 嚟嘅，咁狄龍就應該係 Obi-Wan 加 Han Solo 嘅，我覺得。咁邊個做歹角嘅呢，就係、是、呢、這個飾演呢個宋青書嘅萬子良。 係。 萬子良做宋青書，宋青書唔係一個好靚仔㗎嘛。 咁就佢呢個仲要肥面㗎喎。 萬子良不嬲都肥面㗎啦，你幾時見佢瘦面呢？ 哦，唔系，佢有段时间嗰阵时， 哦，你讲好早啦， 嗰阵时出嚟仲系个面瘦啲，佢之后啊肥到紧要个面。 咁佢呢度唔系而家咁肥都， 咁模糊咁劲， 咁都系万梓良一贯嗰个样啦。OK， 吓，咁今次佢饰演嘅角色大致上系帮阿，即系都系帮阿朱元璋，应该都系就帮阿帮得阿皇帝，应该算黑武士咧。 唔系佢话做国师啊嘛，变咗。 咁佢都系黑色个，又都着黑色个，系啦。不過後來他練成了這個九陽神功加這個九陰真經之後變成修羅男爵的他還有 還有個樣子變了幾次懂分身的還要 是啊，跟著他有了又拿到兩把倚天劍和屠龍刀嘛，那就齊了所有東西超勁的嘛、 他那把倚天劍屠龍刀一拍完就懂射雷射 勁啊大哥，但是就 沒有光的沒有變 lightsaber 的， 我冇啊，佢就係射光咯，但係射到好似人哋連環發到啲激光槍咁喎。 咁漢永唔係話有出過 lightsaber 呢套嘢，我又唔覺喎。 唔知佢當嗰啲光係啊。 哦，咁都唔可能係啦。咁佢嗰只好似太空船咁嗰個地方入面就有好多雷射設備，唔係佢成太空船嚟喎，大佬有掣撳喎。大佬 唔係佢可以表現路係咩咯？但係佢開落入去係佢當係啲仙洞嚟喎，佢解出係。 佢咁講咯，但好明顯唔係啦。 唔系佢入去激铁做嘅呢条通道，好似 系铁成铁，佢咪直情好似死亡星咁咯。唔系佢因为用翻星际盾多个景啊， 系啊，用翻咯。佢系入边个大厅改咗有啲墙啊，啲乜嘢，有啲画喺个顶度，无端但系佢啲画系啲西洋画嚟噶嘛。 其实佢冇真系解释嘅，佢话其实系佢话嗰时以前个大汉，因为佢一元朝已经灭咗啦，系咪啊？俾阿朱元璋系嘛？朱元璋做咗皇帝，咁啊唔知啊，咁啊啲死即系佢死剩种公主嚟啊嘛，应该钟楚红系。咁 啊，佢話海蒙古變咗啲公主啊！ 阿狄龍就係佢哋傳說入面以前嘅大漢咧，就救過一個金髮白皮膚嘅人，佢哋當佢神嘅，但即係鬼佬啦，即意思應該係嘛？咁啊就大話嗰條友咧都好勁嘅啲武功咁，同埋有啲神奇嘅力量咁樣話佢。咁就話呢條友後屘失蹤咗，就傳說話就去咗呢個咁嘅洞，佢話而家呢個洞應該就係佢講嗰個洞啦咁。咁我諗呢個係佢哋自己唔知啲係乜嘅一個當佢哋係神仙嘅啫。咁但如果佢咁影得，我諗呢條友一係就是外星人嚟嘅，如果唔係呢肯定係未來人嚟嘅。 係佢咁高科技啊。 肯定係高科技嚟嘅，嗰啲唔係神仙嘢嚟嘅應該。不過佢套戲入面就冇咁樣 去。知有力場喎佢整到。 因為其實冇可能嘅，因為佢哋古人嚟㗎嘛，佢點有可能會用科技去解釋呢啲嘢呢， 有射 laser 喎人。 係囉，佢梗係話係神仙㗎啦，咁但係你睇得到唔係啦，係咪？咁你咪當佢一係就外星，一係嗰個就係時光機，是但一樣㗎啦。咁呢個你睇落 都唔正常啦，係啲科技嘢咁，我想 係咪有少鐵匠中環咧？你睇睇下係嘛？ 有福龍嗰個 係啊，有 啲外星麒麟族嗰啲啊， 係有少少嘅。不過當然呢個古仔就冇喺呢一方面即係太多即 係冇講啊， 係啦係啦。但係我就覺得其實都已經係呢一種咁嘅武俠家啲科幻去嘅，即都算始祖啊，算唔算咧？ 咁唔知啊，不過好多時候玩呢啲嘅，如果你話。即系佢有啲怪嘢，时邵氏剧一路又玩嘅，我觉得。 之前有冇咧？ 咁真系唔知道，我就系知道嗰阵时李修贤做嗰套《天龙八部》嗰阵时，好似有机械脚嘅，佢有恶断。 唔系，咁你嗰啲系当 steampunk 啫。 哈哈。 你未至于有外星人或者呢啲高科技，即系意思佢你话嗱，你话机械脚，即系好似你讲啊《四大名捕》即系而家嗰个啊刘若飞嘅版本啫嘛，咁佢唔系外星科技嚟噶。佢當 steampunk 㗎嘛，即係當佢嗰個時代其實有人可以整到咁樣嘅即係機械㗎嘛。咁呢個唔同喎，如果你話佢個時代其實係有啲比佢高嘅科技，外星又好未來人又咩都好啦，總之執咗佢嘢之後呢，嘩可以變成即係一個世界霸主。咁呢樣嘢又好似之前又冇呢，好似冇㗎係咪呢？ 好少啊。 系咯， 应该呢套我都做啊。 呢个算系一个比较早嘅。 早啲啦，系啊。 始早啦，系咯，系咯。咁而家梗系有啦，而家你话。 而家成日都玩呢啲啊。 都有啦，系咯，系咯，系咯。咁铁杖中环系一个几好嘅例子啦，系咪？ 哈哈。 唔系啊，条桥几好噶，我冇问题喎，系咯。 嗯。 咁边个话咗俾你听冇？唔系，咁你即系等于话揾到古文明，其实古文明系超高科技咁样啫嘛，有咩问题啫？ 嗯。 冇问题噶。咁可能你話嗰啲咁嘅神器啊，或者嗰啲咩神器，其實係嗰啲嘢嚟噶嘛。咁佢鐵杖中環都有啦，係咪？你話嗰啲奇輪其實係生化武器嚟噶嘛？ 係生化兵器啊嘛，只奇輪。 咁咯。anyway 啦，咁啊，今日唔係講鐵杖啦，咁啊講，佢都我話有個咁嘅關聯啦。即係其實都係咁樣慢慢演變，慢慢演變。咁其實唔係對我哋嘅作品冇影響啊，即係想講嘅。其實有嘅，其實星球大戰係有影響嘅，不過即係影響得就唔係咁。咁多啦，即係 佢哋攞咗啲畫面啊，成日好鍾意。 係啦，多數係攞咗啲畫面，係啦。咁人哋有 Lisa 我有 Lisa， 咁咪變咗綠墨神劍咁咯。 係。 係啊。 唔係綠墨神劍佢表現都係成日都係咁啊。 係啦，或者你後屘蜀山都有用到啲星戰嗰啲嘅，即係嗰類型嘅，即係嗰個影像上嘅設計啊，係。唔係因為嗰時拍蜀山，其實徐克真係揾咗啲星戰班底過嚟幫手嘅，真係嘅。 是 搞特技的，是即是特技不是说只是光學啊，整那些怪嘢那些模型都有找到星戰那些人过来帮手的。所以其实是有尝试过香港都想发展的，但是就奇怪就很多时不知道发展了去啲武俠啊或者神怪题材咯，即就不是真是科幻的。咁样咯。咁结果又不是说延续得很好。 是。不是啊，是啊，头先讲我演奴記呢套喎，最好笑呢就係佢去到嗰、那個，即係佢喺個天洞嗰個入面喎，佢呢搵嗰個武功嗰個呢、 嗯、 即係佢諗起係用把劍開咗個武功嗰個呢，佢入面寫中文㗎喎。 哦，寫咩嘅 吓，咪講咩咩天然磁場啊，即係話唔知咩咩，即係話咩整咗之後就可以咩可以抗衡到咩九阴九阳咁嘅类似。 哦，你话佢嗰度咩学咗咩天竺九式啊。 係啊。 係囉。 咪最好笑係开咗嗰度跟住係繁体中文字嚟㗎喎。 咁咁点有咩咁奇怪呢？ 唔知我嗰个怪囉，正係好少开，而家你一系就啲好古怪嘅文字或者符号啊，多数啲佢好少开窄寫中文㗎嘛。 哦，咁佢话嗰个鬼佬系接触过嗰个时代嘅人㗎嘛。 哈哈， 咁有咩出奇呢？ 唔知啊，但系我咩我蒙古都唔会写呢啲字啊。 哦，咁啊系， 写而家我哋啲字喎。 咪蒙古字咯，写应该 嗬。系咯。 咁啊系，佢接触系蒙古人咯，唔应该。 系咯。 唔知佢啦。 就算都系近似我啲即系象形文字咁嘅嘢，点解会写我哋而家啲字嘅？ 不过佢话嗰个人系识好多嘢噶，系啊。 哈哈，不过个都怪啲咯。 你唔好理佢啦。咁如果佢系未来人咁唔奇啊？ 哈哈。 系咯。未来人咁写翻，唔系我惊佢写简体字嘅未来人， 唔系我怕网络啲字话啲符号公仔就算咗。 啊，我写火星文啊，你惊佢？ 系啲火星文。 哦，可能佢翻咗正式学咗中文咧。 系咯，唔知啊，不过怪啲嘢，我觉得无端咁样见到嗰啲中文字呢啲，即系多数而家玩亲咧都系啲怪字啊嘛，如果啲遗迹系咩嗰啲？ 鬼佬样啫，可能香港出世嘅咧。 染咗金髮啫，佢越嚟鬼佬 啊！我又越嚟鬼佬，都系中國人嚟啫，系啊，好難講啦，而家係嘛？明明係中國人，有阿叉樣又有啦，係嘛？OK， 好啦，咁大家有興趣就挖翻嚟睇啦。呢啲算係係咪算係黑歷史啊？呢啲 嚇都係得個小字嘅睇完。 唔係香港人覺得黑歷史啊，大佬。 唔係唔中意睇嘅，正常就 唔中意睇，唔中意睇。我咪講過啦，試過一次走去睇。嗰、那個咩黑玫瑰嗰啲呢，咁有啲即係有啲講座㗎嘛，即係啲電影資料館。我問其實蝙蝠俠對呢套嘢嘅影響有即係有啲咩影響，佢淨避而不談啦。係呀、啊。 就唔講唔答你。 嗱，其實個 DVD 係寫住呢樣嘢㗎喎。 係。 係呀、啊、,DVD 個自己嘅介紹係寫明黑玫瑰當時係受到蝙蝠俠嘅劇集影響，所以即係創作係呀、啊、有寫㗎。係、啊啊。我諗即係呢啲丑啊，觉得你明唔明？ 就系啦，你本身而家又系提亲近时，梗系讲近时啲好啊。 系啦，唔好 点会讲近时啲衰嘢嗰啲嘢。 系咯，钟楚红都俾你揭咗条裙打 pat pat 啊，大佬几核突，大佬系咪？ 系咯， 咁 anyway 啦，我哋唔會唔提嘅，尤其是黑歷史，我哋一定挖翻出嚟講啊。 唔係咁做咩好事壞事咁，全部提翻都冇所謂啊。 咁呢個事實上係星戰影響嚟啊嘛，做咩啫？ 係 係咪先？係咯。好啦，咁啊，哇，咁好悶啊，今集啊，大家覺得呢啲喂同準備下啦，咪入場有咩關係啊？冇關係嘅 ，OK 嚇。 咪知道下近事做完星戰之後有咩嘢整到影響咗出嚟咯。 咁啊好啦，再講翻啦。咁頭先嗰隻飛碟邊個整嘅？ 系，我哋话个六角形水图嗰啲嘢边个整啊？ 即系六角形系咪啊？但系佢话嗰个飞船嘅设计咯，佢起码话系咯。 系飞船嘅设计。 系啦，即系我谂即系嗰架千岁鹰咁嘅头嗰样嘢啦，我估系。 哈哈。 咁就边个咧？咁就而家大家一定唔会唔识嘅陈家上。 系。 系好嘢啊！最初系负责，唔系噶，其实佢最初都唔系负责整嘅，都唔知我唔系佢本来个岗位唔关事添噶。 系， 即系都系个剧组入面一啲即系助理咁啦，你当系啦。咁啊，唔知系咪阿导演好似话阿导演见到佢平时有画下啲飞船，画下啲嘢咁啦吓，即系话佢好中意砌模型嘅吓。其实佢本来系啲即系唔系阿建筑公司太子嚟噶，系啊。不过佢好中意电影，咁啊走咗去做呢啲啊。其实有公司去做继承嘅，系。 系。 所以就走咗去做之后咧就。就發覺佢原來即係好鍾意整呢啲嘢嘅，咁不如叫佢設計嗰隻船啦，最初咪整下嗰啲模型啦咁樣嘅。咁啊整可能後尾就係咪直情個景係咪去整我唔知呀，係啦。 係做啲道具嗰啲飛船 係咪，可能係呀，總之係道具呀，係呀，負責道具呀，特別道具呀，寫住陳家上呀，唔信大家搵得返嗰條片你睇呀，好大個字寫住。 嗯。 係啦。咁至於個特效仲犀利呀，特效咦另外有人負責咁係楚原。 又是楚原， 不是又是不是楚原啊 ,sorry, 不是蔡澜啊，记错。 是蔡澜。 粒错了蔡澜。 是他们的菜整样。 蔡澜不是飲食的吗？ 是 啊。是不是那次有 是不 是那次他唯一一次负责这个特效。那陈家上好像都是唯一一次负责道具。就是这样，即是 演出第一次就是任务啊。 真的第一次啊，真的。不好他自己都不想再搞啊，我估啊。 是又是咩？第一次同最后一次啊？ 唔知道啊，我睇系咁写啊，系即系话佢唯一一次咁样啦。啊，咁可能唔系，可能第啲戏都冇机会有特效啊，因为都冇特效啊。OK， 特别效试效啊，佢写特别试效系蔡澜咁样嘅。OK， 好，咁呢个就真系要真系睇翻，老实讲就好劲啊，系咪？啲班底都好劲啊，系咪？当年 系， 嗯，系啦，嗯，咁啊。好啦，咁去到日本啦，日本咪講咗啦，上個禮拜唔係，咁嗰套係戲一套啫，一次過嘅啫，嗰套咁嘅Message from Space 嘛，係咯，新作一二嘛，劇勁呀，咁即係最多咪衍生埋佢自己套電視劇 ,That's it 啦，冇真係冇後續啦。咁但係呢，原來喺日本呢有另一套嘢呢，就反而係默默就起一個革命嘅，就係、是、呢個宇宮慶太第一套作品，即係第一套做導演嘅作品， 咁 就係呢個未來忍者， 係呢、這個又係好出名嗰陣時， 是啊，好出名。嗱，我就唔知道佢原来系个 game 嚟嘅。因为可能呢个会唔会系日本先有得打啊？ 唔知道，我真系唔记得咗。好似唔系佢有出过 game 又知道，但系我真系唔记得。 唔系啊，街机嚟噶。 系咩？咁啊，真系唔记得咯。 Name 稿嘅，咁啊，1988年啦，呢、這个当然厚好多啦。咁啊，本来佢话呢个未来忍者咧，就系一个宣传片嚟嘅啫，即系可能个 game 你都要拍宣传片，好似 Fighter 都有嘅。即係有佢哋鍾意拍啲真人嘅宣傳片㗎嗰時。 好去到90年代有啊，包括黑神開頭都係真人 嘅。咁佢呢個就88年啦，可能早啲啦。咁原先就諗住拍個宣傳片嘅啫，宣傳一個 game 咁啦。咁點知佢哋拍下就拍咗70多分鐘嘅一個完整嘅電影故事咁滯。咁不過佢就唔係戲嚟㗎，佢好似嗰時係好似都係好似啲 OVA 咁嘅形式去推出嘅啫。 嗯。 系啦，咁啊，哇！呢套真系唔出啊，由自可一出，哇！直情大家擘大个口，系嘛？咁虽然咧，你今时今日睇翻转头，你梗系觉得好渣啦，系嘛？ 系而家睇梗系会改 朝啦。而家睇梗系好渣啦。咁佢个全名咧叫《庆云机忍外传》， 系 未来忍者。咁佢就冇用到佢嗰个主角个名嘅喺个 title， 但系个主角个名叫白怒火。 系嗰时。又系应该连香港啲街霸都加翻呢个角色嘅，唔知啲公仔书。 咩啊？ 即系街霸本公仔书啊！ 哦，香港街霸 佢无端端 有个白老火呢个角色噶，又系咁样嘅。 佢直接叫白老火？ 系啊。 哇，咁大胆！ 系啊，直头又系咁噶。 咁都得。 不过佢本身爆开，佢唔系机械嘅，佢系啲咩受辐射影响嘅变种嗰啲咁嘅怪人嘅，即系佢爆咗个头之后，又系个怪，即系好怪嘅样咁嘅。 佢直情叫翻做白老火得。 佢又系叫白老火啊！ 哦，咁样系咪都有同阿 Name 佢攞咗版权啊？会唔会啊？ 哦，梗系唔会啦。 唔会咩？咁啊，街霸都系有版权嘅。 嗰时街霸好似都，嗰阵时系咪早期都未有嘅？我话、 啊、你讲讲系冇版权嘅。 唔知啊，我成日讲开头我出嗰阵时系冇嘅，佢后期去到咁上下之后先有版权嘅，我觉得好似。 哦，咁如果冇版权啊，出咩？ 唔系，因为佢嗰阵时咧，其实一路啲香港公仔书系冇版权噶嘛，即系九十年代头。即 系 你又去到文化傳信嗰時先咪全部轉曬有版權喎開始。 嗱咁呢個白怒火應該香港朋友咧，如果有玩過手版嘅時代咧，就冇可能唔識嘅，因為哇嗰時嗰個手版靚到真係。 係。 係啊。咁主要就係出咗個白怒火同埋佢嗰個死對頭嗰個啦，即係個白色嗰只，嗰個叫咩？咩象嗰個枝象嘅象枝咁樣，好怪個名係。 嗯。 都唔好理嗰隻嘢啦 ,ok, 咁主要白怒火啲人就覺得好型，咪真係事實上亦都係好型。咁你可以話後尾電腦黑魔嗰個樣都有少少係呢度再變出嚟㗎係咪有少少。即係我講呀。 我個 style 喎。 係啦我講愚公慶太版本啦梗係講緊。 係呀。 咁變咗嘩嗰下直情呢對日本嘅特攝呀就起咗一個好大嘅衝擊。咁呢度咦咁呢度同星戰有關嘅咩咁樣係好大關係嘅其實。如果大家搵嚟睇佢哋一開場打嗰陣咧，就因為個主角都未變成白老火啦，就係、是、人一個胡鬚佬嚟嘅。 係胡鬚佬 嘅。嗰場仗咧就係嗰啲機械忍者，其實機械忍者係敵係壞人嘅，即係其實你當咪即係蒙面超人啫嘛，都係敵人嗰邊嘅嚇。嗰邊就派啲機械忍者出嚟咧，佢就攞個手掌就去射啲好似飛鏢咁，但係光嚟嘅，即係你當好似 Star Wars 咁啦，照咁，但係佢一中咗啲嘢就變咗個飛鏢嘅會。 係。 咁佢哋打嗰陣係用啲乜嘢咧？就是、有啲機械嘅城樓啊，啲城樓咧。嗰啲細個啲嗰啲咧，就有兩隻腳咁喺度行下行下，就好似嗰啲 ATST 啊，即係《帝國反戰》裏面或者呢個《武士復仇》有出過場啦。即係 ATAT 就係嗰啲陀螺塔，有一個係兩隻腳噶嘛，即係好似 細啲喎，喺森林入邊出過。係 啊， 即係 好似 《武士復仇》啊， 好似超時空要塞入邊嗰啲 pod 啊，跳下跳下嗰啲咁，類似嗰啲咁嘅。 系， 大家冇印象啊 ？OK， 做咬腳噶嘛，成個一個箱咁樣，有兩支激光槍喺我機頭度啊嘛。 係啦，咁佢個呢度入邊咧就變咗古裝嘅，變咗啲城樓咁樣嘅嚇，咁喺度打嘅。咁其實呢度咧亦都係救公主嘅，即係都係攞翻嗰個所謂嗰時黑澤明嗰度叫咩啊？嗰度叫做隱寨三國人啦，即係沙窩抄嗰度啦嚇。 嗯， 即係都係玩翻嗰樣嘢。咁所以呢個其實係事實上係有沙窩嘅影響嘅，大家可以揾翻嚟睇啊。咁但佢呢就調節得同沙窩唔同嘅呢佢就係用一個東方嘅世界作為一個主要嗰個族嘅。咁佢就東方啲嘅。咁梗係啦你演嗰人亦都個係日本人冇辦法係咪咁就似古裝但佢就用啲嘢就好先進嘅。 嗯。 係啲人戴曬嗰啲有啲耳機呀咁嗰啲劍要入子彈㗎喎唔知點解。 唔知係佢斬咗佢可以。 噴煙嘅。 有啲衝擊你咁樣去咁樣㗎喎。 係呀。要用嗰啲先斬得死嗰啲即係敵人嗰啲機械忍者嘅，即係就咁唔得嘅咁但 係 主角咧就一開場已經死咗啦。咁至於咁主角咁啊死咗咁做咩？哦，原來俾啲敵人啊，唔知喎，因為都唔知道。原來後屘就發覺後來出現嗰、那個點解有個幫人類嘅機械忍者，明明機械忍者唔係壞嘅咩咁樣？咁原來嗰個就係個主角俾佢改造整出嚟，咁仲唔係無面超人嗰啲嘢？ 系佢嗰个系咪佢个细佬嚟啊？本身又 即系其实个正主个应该就是佢个细佬咯，系啦个胡须佬就系变咗做白老火，咁但系佢唔识变身噶呢度，呢度系现实啲噶，就系佢系永远系咁嘅样噶。咁其实佢咧成日想攞翻个肉身噶，个肉身唔知咩收埋咗喺棵树度咁样噶，好似喺佢个即系个敌人嗰个总坛嗰度咧。咁但系后屘冇咗，系毁灭咗，佢永远都变翻人嘅已经。最后咁當然佢都疑似要打敗咗嗰個叫做黑老軍團啦，佢嗰個係咁咁樣啦，其實一個短故仔啦，救翻公主啦。咁都如果你講故事咧，咁唔可以講話非常之好噶啦。咁 都係打打咁啊。 係不過唔係幾好，都好似我都好過依家嗰啲。 哦，而家嗰啲玩到唔知想點啊？ 係啦，即係佢比較原始啫。但其實我又覺得即係真係要必定要一睇嘅嚇。咁未來忍者嚇白怒火咁英文好似係咪就咁叫 Cyber Ninja 好似叫做 好似系啊，好似 咁呢个咧， 哇，咁呢個就唔係一個單一作品咁簡單啦。第一呢個義工慶太嘅第一，即係叫第一個作品啦。咁影響到佢嘅之後嘅作品啦。咁有呢、這個即係伊利亞嗰個系列啦，即係叫 Siram， 即係佢唔係用伊利亞個名㗎嘛，佢用嗰隻怪。 係啊，怪嗰個 係。伊利亞咧就去到動畫版先叫伊利亞。 即伊利亞係動畫版。 用咗嗰個就變咗係個名啦。其實主角就不嬲都係伊利亞咁就。咁一路去到今時今日嘅牙狼。咁其實呢一系列嘅嘢咧，就對即係對呢個電視劇入面嗰扎特攝片都影響唔細嘅。 嗯。 即係如果大家冇呢個咁嘅作品呢，你今日睇嘅特攝已經唔係今日睇嘅特攝嘅樣子。所以其實原來星球大戰又影響咗有呢個咁嘅未來忍者，未來忍者一路在呢條脈絡，就影響到今日嘅特攝片一個幾重要嘅嘢嚟嘅，其實係。 嗯。 咁所以你話影響大唔大，我唔知呀，大家覺得呢，即係星戰呀，星戰影響大唔大。在日本就一定是很大，是的。香港呢就好像斷了， 香港劇不是多關事，因為這方面真的沒問題，他那時候都是趁熱鬧玩的。 我時是想去模仿，但是就不成功。 是的， 是的。那其實呢那時不是不 hit 的，香港呢其實那時應該是不是麗的呢，那時是有買過星戰回來播啦，甚至那個的Holiday Special 佢都有買喎，我記得佢係有配過音喎，我唔知道有冇重播啊。Holiday Special 咧係一個失敗作嚟嘅，喺美國咧好似播咗一次之後，從來冇重播過嘅。 係。 係啊，係呢個佐治魯卡斯嘅一個黑歷史嚟嘅。 哈哈。 係啊，所以魯卡斯有好幾個黑歷史啦，特別出名就係呢個星戰嘅 Holiday Special 啦。咁同埋就係 Ewoks 嗰個，即係嗰個叫做電視電影啊，嗰兩套。 係。 係啦，非常嘅失敗啊，都可以講係佢事業中黑點啊。咁但呢啲係香港人唔知㗎喎，咁嗰個 Holiday Special 呢有出過呢個 Chewbacca， 即係嗰個即係長毛星啦，嗰家人㗎喎，即係原來又有老婆啦，有阿仔啦，有公公婆婆都有，好搞嘢喎大佬，係啦。咁但明明唔係話 Chewbacca 就好似幾百歲都唔死嘅。唔係呀，好老㗎啦 Chewbacca 其實。 係。 係啊，即係佢哋嗰個壽命好長㗎，即係其實你睇星戰入面佢老過曬啊 Han Solo 嚟㗎。 嗯， 系啊，即系佢啲族人其实好长命啊。咁我唔知佢实质里边佢个仔都要几多年之后长大啊？ 养好耐啊， 系咪咧？但系佢长大咗之后好快，但系就好耐都唔死啦。我唔知啊，系啊。 唔系好似悟空佢哋噶嘛？ 系咯， 个佢话嗰个即系个即系成长咗之后嗰个壮年嗰个期系好长啊。 咪即系 Superman 啫嘛？ 哈哈， 冇理由 Superman 读小学要读十年啫，大佬啊？ 系啊， 咁啊大镬啊，大佬。或者 人未花肉啊，几廿年咯，啲同学全部就系死，佢仲系靓仔啊！ 佢仲系小学生啊， 系啊， 仲未大佬啊，真系惨 啊！系啊， 有嘅都唔大嘅，呢个唔怪得佢嗰个老母咧咁老啊！但佢执佢翻起身，原来系后生仔嚟。 唔系，原来佢本身十零廿岁已经执佢翻，不过养咗几廿年仲咁细啊，佢都滞死啊！ 养到佢可以大个嚟，已经要死啦！ 系啊。 佢用咗成世时间养大佢， 系啊， 系咪咁啊？呢个新， 可能一世都未大嘅，要过落俾第二个接手继续养啊。 要过俾第二家， 佢供楼啊嘛，供五廿年嗰啲啊嘛，个仔去日本嗰啲，个老豆供完个仔再供啊。 系，佢冇仔嘅嗰两个夫妇就系。 咁就揾第个啲亲戚过去再凑埋佢啊。 揾替身， 养都唔大啊。 真係慘呀，咁唔知呀 ,ok, 咁咁囉，係囉。 嗯。 係啦，咁呢個影響嘅非常嘅深遠，咁到底香港就斷咗啦 ,ok, 咁而家又。 係，因為而家我係問身跟嗰啲後生啲廿零歲嘅人，佢完全唔知星球大戰係咩嚟，好多人。佢嗰時零五年做嗰時佢都冇睇嗰啲，真係完全唔知。 即係佢呢個名字呢就有聽過嘅。即係個名字應該有聽過。 係呀，但係完全唔知係乜嚟㗎。 黑武士咁聽過呀，係咪？ 是啊， 即是我想他都知道有个咁黑面的人嘅。 吓，见到我样子有个咁嘅嘢，他们成日以为我啲白兵同埋啲黑武士系机械人嚟嘅，全部。 咁你睇佢样子以为机械人真系唔奇喎，大佬。 系啊，佢成日以为嗰啲系机械人嚟嘅。 吓，唔出奇啊，都唔奇啊。 系，仲要佢嗰啲呼吸声咁啊，整啊。 系咯，不过机械人点解要呼吸啊？唔知啊。 唔知啊，咁有啲怪兽啊嘛，整。 咁 嗱，即其實即係同哥斯拉啊，即係呢啲一樣嘅。 哦，係啊，其實係同嗰啲差唔多，即係一到做嗰陣時，啲人咪過話識咯。但係其實本身平時問起佢，咪知有個咁嘅嘢都係。 就知有咁嘅嘢啦，咁依係佢嘅極限啦。係 啊， 係啊。咁其實我成日都勸呢啲人咧，唔使一定要趁潮流嘅，即係你唔中意睇唔好睇，做咩要？我真係唔明點解喎。 好難喎、啊，一啲飛賣到斷曬都係因為呢個潮流喎，因為你而家好明顯係出街所有鋪頭都買《西遊大戰》啲嘢。 唔係，嗰啲話好憎科幻啲人買定曬飛啦。好憎科幻咩要睇啫？咩要睇啫？我唔明喎、 啊。係咯。佢走去鬧啊！睇完佢又。 唔好睇啦！我成日勸呢啲人，係咯。 即係佢嘅目的係咪真係鬧啊？真係。 我點知佢啫？唔係我唔係講一啲淨係嗰啲，即係如果你話佢本身要做影評嗰啲就係啫。咁如果你嗰啲街嗰啲啫嘛，我講。 唔係佢驚冇得同啲人講啊嘛，係咪？ 又係話題啊，變咗嚇。 係啊。 即係明明我都對奧運對運動都冇興趣，但係就係奧運一做又要睇啊嘛。明明都唔睇波嘅平時。 好多時間都係喎、 啊。我識啲人係咁啊！你好中意踢波，唔中意啊？足球都仲唔中意？咁做咩你晚晚喺度煲世界盃？喂，我唔煲啊，點出去同人講咁啊？嚇！哇！你唔中意唔好睇啦，咁辛苦，系咪先？ 系佢买咗波啊，其实 冇，唔关事，唔关事。我识嗰啲买咗波嗰啲人，反而冇乜睇嘅。 哦，系啊，唔系佢好搞笑，我上次听佢话，佢买咗睇咗反而输波，佢唔睇反而赢波咁，以后唔睇。 睇咪睇咪睇到佢嗰个买嗰个球到咗佢个球，哦过咗佢嗰个买嗰、那个佢、那個、入几多球咧，佢咪搣飞咪唔睇咯。 系 即我识嗰啲系呢啲啦，即系佢睇一半，点解佢输咗咪唔睇咯？咁當然你話有另一種就佢直情唔睇啦，即係到時 check 翻結果咪算咯。咁但係即係我就覺得冇唔好計呢啲啊，唔好計呢啲啊。咁呢個佢因為佢有個原因所以睇啊 ，OK。咁同你可能我要做我做嘢，我要做影評，所以我係咪都要睇呢啲唔計？我一計嗰班佢唔拉家嘅，佢又冇買波喎。嗰班真係喺度煲嚟為咗同人哋講嘅咋。為咗第二朝有得講我咁做乜嘢啫？真係我諗多餘啊！我就勸呢一班真係唔好睇啊，係咯。留翻啲位出嚟啊，系啊，系啊，留翻啲真系想睇人睇啊，好嘛，系咯，系啊，真系冇心嗰班做乜嘢啫，我哋觉得系咯。咁就我预期啦，下个礼拜就我谂超过十个或者二十个节目会讲星战噶啦，系啦， 一定睇啊， 一定咪直情一定系讲星战啊，成个礼拜都系， 系， 系。咁我哋又我哋讲又冇用喎，到时又系啊，因为我 哋人哋请多啲有份量嘅人出嚟啊嘛， 系有份量意思系咩？ 唔关事，但系有名气咯，即系啲人会识佢咯。 系咯，系咯，即系梁振英噶嘛。 系佢啊，走嚟讲两句啊。 梁振英又讲下星战噶嘛。 系啊，阿跟住阿泛民嗰班又走出嚟讲下星战啦。 阿 Donald Trump 又讲啦，系嘛。 哈哈。全部走出嚟讲。 下个礼拜又俾阿 Han Solo 窒佢啦，应该。 咪连阿罗林都窒佢喎。 系咪啊？有啊，罗林你意思系？ 唔系香港嗰、那个。 哦，唔系香港写真嗰、那个。 系哈利波特嗰个啊！ 我窒佢咩咧？ 哦，咪又话需要伏地魔位。 哦，你讲下 Donald Trump。 系啊， 系啦。咁我唔知啊，下个礼拜 Donald Trump 又讲沙窝啊，我估。个个都系讲沙窝啦，全世界都啊，咁啊，唉，真系。我恐防啊 ，ISIS 都会转用沙窝嚟铺魔，会唔会 啊？真唔知嘅啫。 反抗军啊嘛，佢哋系。系咪要打到你啲邪恶帝国主义啊嘛？你嗰班。啊、用埋沙窝音乐播喺度 sell， 系咪招募啲后生仔去加入佢哋啊？仲唔系？ 系啊， 系咯，下个礼拜我转呢一个调啊，应该即系全世界沙窝啊，大佬系咯，普京亦都换翻套 Han Solo 装先啊，我唔扮詹姆斯邦啊，过气啊，詹姆斯邦扮 Han Solo 啊嘛， 我甩翻个假发先要， 甩翻个假发啊，哦啊咁样好，咁啊讲完咩啊？呢啲咁嘅囧嘢啊，咁啊讲翻星战啦，系嘛，自己啦， 系 好啦，咁啊讲翻啦，咁啊三大演员啦，吓你信福啊 ，Carrie Fisher 啊，同埋啊 Mark Hamill， 咁啊下今次呢套戏就有佢哋演出啦 ，OK， 咁啊其实我谂吓你信福系唯一香港人识嘅啫， 系正常，另外两个应该唔会识， 系啦，嗰两个乜水嚟嘅嗬？ 系咯，佢就同佢讲话近视嗰个主角，佢哋都唔知系。 咁嘅样子都变晒啦，大佬。 系咯。而家一个老女人，一个胡须阿伯咁样嘅嚟嘅。 天行者你真系冇可能认得系嘛，大佬？佢都戏入边仲留晒须，变咗 Obi-Wan 咁嘅。 系啊，咁咪当个阿伯咁样。 成套戏边度有天行者出过啊？ 系啊。 冇啊，佢仲諗住好後生仔㗎嘛。 係啊，唔知啊，佢咩？你起碼啊，謝信福啲人識埋佢嗰個造型，佢再翻人字嗰套衫㗎嘛。 即係仲認得先啦，係咯。 係啊，個款似翻人字嗰個樣啊。 即係其實而家啲人識謝信福都唔當然唔係因為星戰啦。 嗯， 啊，起碼奪寶奇兵啊嗰啲咧，最少都，即係唔好計佢一系列其他嗰啲戲啫，起碼奪寶奇兵咁都叫一路叫 keep 住仲喺度咁樣。 係佢同其他戲嗰啲人識佢啊嘛，有都。 其他戲啊，當然係啦。咁啊，變咗你呢套香港人唯一認識嘅人，應該淨係得阿夏女信福嘅啫。我相信今次。 係啊，因為佢就啲人講嗰條女當唔存在，跟住阿黑仔就笑咁樣，反正話咁樣衰個主角咁啊。 即係你講條女意思係今次個女主角。 係啊，啲人邊有冇人睇過佢？ 即系闹都费事闹啊！ 系啊，佢翻嚟啲人系话阿黑仔啊嘛， 系样衰啊， 系啊，话佢样衰都唔似主角咁咯，点解会把光剑俾咗佢咁啊？啲人啊， 咁仲有咧？咁个 阿都系类似 黑色 X Wing 个咧 ，X Wing 佢好乜冇乜提呢个人喎，都系 提佢啲唔用，惨啊真 系。啊，佢提多数都系提阿黑十字剑啊 ，Calvin 啊。 哦，基佬位翻嚟都有人过，点解咧？ 唔知啊，咁起碼你見到佢拎住把劍喎、啊，啲人喺各方面睇到都係佢喎，拎住把劍，佢印象深刻啲啦，係嘛？正常。 星戰啲人最有印象都唔係班人類啦，即係都係嗰啲古靈精怪樣嗰啲嘢。 係啊， 我諗啲人講得最多係 BB 八係嘛？應該 嚇都有係啊。 BB 八係主角啊，其實 嚇，咪今次都係呢啲咯。你主角嗰班友真係冇咩興趣喎，唔知 點樣。今次套戲都應該係由 BB 八嘅視點去交代啊，我估係嘛？即好似。即係好似翻 New Hope 係由 RDT2 嚟交代一樣啦， 係正常係啊， 應該係咁啦，玩翻啦，係啦。哦，咁啊慘啦，真係慘啦，係啦。咁啊 ，anyway， 咁啊睇下，如果嗰班真係唔係咁認識星戰嗰班真係，唉，其實我就覺得佢勸我哋唔好睇啊，嚇，其實睇嚟做咩？ 唔使勸啊，佢一定睇嘅，但係。 咁佢哋但係佢哋又話想惡補翻之前嗰啲啊嘛，即係最無謂係。 唔係佢哋補嗰啲唔係就係套戲喎，佢想補嗰啲小說喎，最大鑊係。 係我唔知佢哋啦，佢哋中意補乜就補乜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要補咧，主要睇翻係中間嘅即係正傳嗰三集咯，係咯，就係咁咯，係咯。 嗯， 係咯，我唔知點解有人叫人哋睇前傳啦，我唔知睇嚟做咩啦，係咯。 係，我都唔會再出嚟嘅佢。 即係前傳嘅 黑巫師唔會再喺度啊！你有就係會得個頭盔咁樣講一講睇一睇佢嘢。 我有朋友問我今集係會有一黑巫師，我點解你會覺得會有一黑巫師咧？ 系我啲人好端咁讲啊， 系。我唔知点解，点解你会觉得会有黑武士 咧？死咗喺棺材冇幻想。 咁啊大镬啦！咁如果结果冇，咁佢哋又割灯噶咯。吓， 系啊，点解冇黑武士啊？ 到底边个俾个印象佢话今集会有黑武士咧？我真系唔明喎，好多人同我咁讲噶。 系咪啲宣传咯？成日有黑武士咧，因为 系咪咧？ 系咯，因为佢见到啲游行或者咩咁样走出嚟暴操咁，佢有个黑武士企喺中间噶嘛？ 咁会唔会以为有古天乐咧？喂？系嘛？ 唔知啊，有拎光剑啊，古天乐吓。 系咯，会唔会其中一个 Jedi 系古天乐咧？以为咁，会唔会大陆以为有个嗰、那个叫咩？陆含系嘛？ 系 嗰、那个字咪咁读嘅咧？我真系成日都惊 唔知喎，真系 好似系咁读嘅喎，真系读含嘅喎，系啊， 系 啊，含咩唔知啊，系咯， 嗯， 咁嗰个又话系咪会其实系咪只歌嘅咧？有冇歌嘅咧？今次会唔会又整翻只中国中文歌咁原唱曲咁咧？ 唔知我查一查先知嘅啫，不过喺大陆要9号先做啊，1月。 即系原来佢唔系唱翻星战嗰个调嘅，嘟嘟嘟嘟嘟，跟住开始唱啊，又费事唱啦，有23条啊，大佬吓，留翻大家入场欣赏啊。不过呢只歌啊，唔会香港播啊，应该。 应该唔会。 啊，系咯。 唔会 应该。中文原唱曲咁啊，应该系嘛？ 嗯。啲版本唔同咪唔会啦。 唔知啊，系啦，香港应该播翻正常嘅，应该系咯。会唔会咧？定系啲译名又用翻晒大陆咧？ 用台湾嘅机会大啊！ 用台湾唔会咯，系嘛？咁啊，星际大战噶咯？ 唔知喎，佢嗰阵时咪好中意啲字幕嗰啲，咪即佢哋用嗰啲台湾咧，哥吉拉定咩啊？即哥斯拉嗰阵时。 系，咁啊死啊！ 佢啲名好怪噶嘛，就系用台湾字，因为你如果大陆嗰啲比较简体字啊嘛，咁佢要用繁体字，就要用嗰台湾嗰啲。 咁台湾点样译佢哋啲名嘅咧？ 真唔知喎，冇查喎呢个就。 咁佢咪叫佢做天行者嘅咧？ 吓，可能系喎， 系咪要叫嘅？ 唔知喎，要查下啫。 系嘛？ 系啊，不过我怪啦，其实有阵时好悭，即系啲发行商有阵时香港好悭咧，佢就系搵咗台湾啲 啲字幕咁擺過嚟住。 咁當年第一次做即係第一集啦，即係嗰時唔係叫 New Hope 啊，就咁叫 Star Wars 嗰陣咧，嗰啲譯名好怪噶嘛。 哈哈， 係咯，阿 Old Ben 叫做老班師傅啊嘛。 啊，係啊，係啊，好似係啊。 咁啊，黑武士就嗰時冇黑武士呢個叫法嘅，其實黑武士呢個叫法係好後先咁樣叫嘅，嗰時。 唔係你講嘅話，其實係個名係不斷變緊嘅嘛。佢 嗱，佢第一次咧就我戲院個字幕我講啊，我唔佢出碟梗係唔睇啦。戲院嗰時嘅字幕我記得叫范達嘅飛達啊，范達。咁跟住去到第二個快一戰咧，叫轉咗叫維德嘅， 係 係啦。咁至於天行者咧，就一路都好似係叫天行者嘅， 嗯， 係咁啊，莉亞公主啊，咩漢蘇魯啊，嗰時好似叫做。唔是韓的，是好似叫漢素羅的，好似最初嗰陣。 係，後尾先變咗韓素啊。 係啦，即係 Bunter Anyway 呢啲係音譯啦，係啦。 係。 咁啊 ，Chewbacca 最犀利。咁當然佢平時叫佢做阿朱兒係嘅，佢哋咁叫嘅。咁但係 佢叫朱兒啊。 佢第一次話俾佢聽個名字叫 Chewbacca， 就係佢譯做豬八怪。 係。 佢又唔係豬八戒咁喎，即係你當即係類似豬八戒咁啊，豬八怪咁上下嘅。真係好笑嘅名，哇！咁樣嗰啲名字，咁漢化嘅真 係。叫個音擺咗嚟先。 喂，老班師傅我先覺得犀利啊！係咪學鬥木嘅喂？跟佢攞支威斯馬鬥木，唔怪得阿扎菲特唔跟佢啦。搞咩啊，師傅？咁成個鬥木嘅喂，我係老班師傅啊嘛，你學 Jedi 隔離啊，跟錯咗大佬。哦，識做咁啊，所以跟咗黑弟，嚇，即係好笑啊！開頭嗰啲名係啊，嗰隻船又好似一開始已經叫千歲鷹嘅， 嗯， 嚇，係咪？好似係嘅， 好似 係啊，死亡星啊，呢就好開始就已經咁叫係， 係， 咁啊，呢啲係趣聞嚟嘅啫，咁啊，你唔係當年入場睇咧，你就唔會知嘅， 嗯， 係啊。咁至於呢個夏裏信福呢，好多人以為佢係即係係星戰先揾佢返嚟啦，咁就其實唔係嘅。其實佢之前已經幫阿佐治盧卡斯拍過一套叫做係咪叫美國風情畫佢哋譯做係咪 ?American Graffiti 㗎嘛。咁嗰套就已經係即係點解會揾佢嘅呢，咁其實就因為佢其實係幫阿佐治盧卡斯去裝修 office 嘅平時。 係裝修佬嘅原本。 即係佢唔係老嘅老闆㗎啦都。 哦。 即係當然可能我估佢都要落手。 即係帶幾條友一齊做嗰啲。 啊，應該係嗰啲啦，整下屎坑咁啦，平時得閒咁。可能唔知咪覺得佢都幾型喎，呢個裝修佬咁。 係幾高大呀。 係咁咪搵下佢客串下做下咁啦，嗰時嗰套就美國風情畫就即係做下啲後生仔嘅啫。咁佢成套都戴住頂帽嘅好似。因為佢好似唔肯即係剪咗佢嗰個髮型呀好似話。 係。 咁佢就去到星戰咧，佢又唔係揾佢做嘅，佢揾佢翻嚟幫手試鏡，唔係佢試鏡喎，係佢幫手試鏡，意思即係佢讀稿俾嗰班試鏡班友。咁如果你今時今日揾翻個阿 Look 阿公主嚟嗰個試鏡咧，同佢哋對稿嗰個人就係阿夏利信福嚟嘅。 係， 但夏利信福係讀稿俾你聽嘅咋，即係佢讀嗰對對白咪佢哋應嘅咩？ 係，即係佢反而係即係。 interview 啲人啊， 佢唔係評判啊，佢係幫手。 嗰啲係 interview。啲人其中一個幫佢手做 啊，做對稿係啊，咁唔知點對就一對對下就覺得，因為佢係負責讀嗰啲稿俾佢聽，好多都係 Han Solo 嗰啲對白嚟嘅。佢話：喂，你都 OK 喎，不如你做啦咁樣嘅。 嗯， 就係咁啦，咁就係咁啊，屎忽撞下棍咁就做咗啦。其實咧，佢又唔係嘅，又唔係話即係佢其實佢一路都有去客串下做啲細角色嘅，即係其實你可以話佢係叫正式揾錢咧，就係靠嗰個裝修啦。但其實佢係好想。都好想做演員嘅，不過實在就唔係好圍到生， 係 嘅，即係佢唔係無厘頭嘅，唔係話佢一路做裝修，一路做裝修同時都有做一啲小角色嘅，就咁啦，講翻清楚先 ，OK， 唔係無厘頭嘅，佢有做開戲嘅 ，OK， 不過佢正職嗰時就係做裝修啫，因為唔可以全職做演員啊，咁至於 Look 咧仲神奇，原來咧佢中學嗰陣咧，即係阿 Mark Hamill 咧。佢原來跟佢老豆去過沖繩嗰陣讀中學，佢根本我懷疑佢即識講日文嘅其實， 嗯， 係咯，所以 Look 其實同呢個 Star Wars 呢個日本有少少日本文化嘅呢個咁嘅形象，其實佢係好 match 嘅， 嗯， 係啊，佢直情就去過日本讀書嘅，即係細個嗰陣， 咁佢自己就好鍾意漫畫嘅。 嗯。 所以佢就後咪就做演員啦啲啦。咁後咪就直情即係而家就做舞台劇同埋做主要做配音啦。咁其實佢最出名呢就係配足卡。其實卡通入面最出名配足卡嗰個就係阿媽。 嗯， 其實配足球可能分分鐘仲出名過演呢個 Skywalker 呢個角色嘅 ，Luke Skywalker 呢個角色，係啊，咁對依家嘅 Mark Hamill 嘅演技啊嗰樣嘢你就唔需要懷疑啦。不過當年就真係後即係壓即係 green 少少嘅的確，不過嗰時真係好細個十幾歲啊大佬。 係你話係快係普斯復仇演唔到佢變咗 Master。 哦、真係唔好演到，我覺得真係仲係太弱雞。 仲係好似有少少雞手鴨腳咁啊！你話 直情係雞手鴨腳，係咁佢就因為第一集之後就撞車啊，毀咗容啦。咁所以第二集嘅《帝國反戰》咧就作翻個劇情，而一開場佢咪俾雪怪襲擊，兜面打落去度嘅。 係打到傷曬嘛？ 咁嗰度就即係好似叫做解釋翻點解佢個樣好似唔同咗，即係個戲入邊啊。 係樣衰咗好多喎，因為 解釋翻啦，係咯。其實嗰時睇我又唔係好覺得咁大分別嘅，即係可能以為佢即係大過咗啊，老咗咁嘅啫。 係老咗係。 係啦，因為第一集嗰陣真係好靚仔啊，大佬。 係啊。 咁但係可能啲鬼真係咁㗎啦，嗰時覺得咪係後生。 係一大少少就有樣啦。 有幾奇啫，係咪先？ 係大把啊，廿歲嗰個成個三十歲咁啊。三十歲就似四十歲咁啊。 唔止啊，我嘅。咁啊。咁變咗即係嗰時就唔知佢原來係即係受過傷啦，喺車禍係啦，咁啊死唔去，但係就叫做佢以為玩完㗎啦，以為自己唔使再做演員㗎啦，咁點知就都未至於，咁啊整即係叫整翻就靚仔就唔再靚仔啦 ，OK？ 咁啊一路即係當然咧 ，Star Wars 之後佢就冇乜話演過啲好大嘅角色啦，即係但係陸續都有戲做嘅，係點轉都有戲做嘅，甚至乎有做過呢個真人版嘅《強殖裝甲加爾巴》嘅第一集啦。 是啊，但是他做配角的。 负责变成怪兽啊，他里面不是那个胡须佬不是他来的咯。 是啊。 后来变成一只怪兽嘛，他是大不是大怪兽那个老板变他变成其中一只怪。 哦，个老板不是胡跳丝嘛，上近时提过。 是啊。变成一只恐龙怪嘛，最后是吧。 是啊，是很大的怪啦。 第一集、啊。 但是你说第一集的时候啲公仔提上去啊，哇他啲。 第一集公仔不是变成太可爱啊，啲人说。 是啊。 即係嗰啲怪有啲毛毛怪啊咁，我啲咩事睇天使得得 B 大佬？ 唔係有少少似啊，係啊，佢啲樣子都唔恐怖嘅。 即係你睇嗰陣，咦咁可憐嘅嗰班怪俾阿加爾巴， 係啊，俾你斬咗嚿嚿咁啊，好慘 啊！真係慘啊！你會戥嗰啲怪慘。加爾巴正衰人，歹角嚟加爾巴喺套戲入邊變咗啊！ 唔知得咁啊？ 加爾巴對天使得得 B 啊嘛，你明唔明？ 唔係同埋嗰啲怪咧。好雞手鴨腳搞笑嘛套入面，所以你咪覺得佢好慘喎。 佢有搞笑㗎真係，係啊，即係第一集。 佢啲怪搞笑㗎喎，喺度。 第二集就正經翻好多㗎。係 啊。佢 即係轉曬人做嘅，係。 係轉曬。 轉曬人做。嗰套衫。 係有好多血啊嘛，第一集冇乜血出嘅。 冇乜。嗰套皮套都唔同咗㗎。係 啊。 識出無影腳㗎嘛，第二集係 咯。哦，佢係咁旋轉，但係識唔攻彈㗎嘛，只加爾巴。 係啊，唔係好幾好睇㗎，幾好睇啊！第二集幾好睇啊！ 是 ,ok 啊嚟 㗎。咁就唔得㗎。咁就係有阿 Mark, 呢個即係阿天行者有份做。係。係咁啦。咁啊 ,Carrie Fisher 就冇乜特別嘅，因為佢好似個老豆都係唱歌啊，即係本身都係啲演藝嘅一啲即係家庭嚟嘅。咁啊唔知點樣愣下愣下咁樣。咁但係喂，但係 Carrie Fisher 個樣子又唔係好靚㗎喎。當年點解會搵佢呢？咁有啲驼背嘅咩，甚至大家見到係咪幾嚴重嘅驼背啦。咁啊，我谂佢呢下就最似黑武士啦，我觉得吓，即系佢同黑武士最相似嘅地方就系驼背啊嘛。 嗯。 咁点解会揾佢？佢话嗰时试镜咧，就是、其他啲女仔，你知唔知嗰时好似唔系话连啊 ，Julie Foster 都有去试过镜，好似话。 系。 系啊，好多人都试过镜噶，你唔好以为即系呢套戏揾啲即系 no body， 佢话好多人都试过。咁點解最尾揀咗呢個冇 no no 即係真係冇人識嘅呢個 Carrie Fisher 又唔係靚去做咧？佢就佢有嗰種政治家嘅嗰種特徵，同埋咧佢有佢想要嗰種女英雄嘅特徵啊！即係佢就係唔係要靚女，唔係要賣性咁賣樣。 哦，係幾兇啊！佢係本身。 即係你要信服佢係一個 leader 嚟嘅，雖然佢係一個靚妹，但係佢係 唔係佢細細粒大好兇惡啊？ 係啊，佢 咁我哋 你班男人嘅 係 咁以當時嚟講咧，的確好成功嘅。 因為有好多嗰時其實都有女仔睇嘅，嗰時啲細路仔都係細路女睇喎。即係嗱，星戰咧其實喺外國咧，佢唔係一個絕對一個男性市場嚟㗎，的確有女 fans 迷嘅。當然男性多啲啦，但女 fans 唔少嘅，因為原來好多女仔咧嗰時係好中意 Princess Leia， 因為佢其實係。喺當時嚟講係算係少有嘅一個女性嘅 icon， 即係女性英雄嘅 icon。你平時睇嘅女性英雄呢，個個都係著比基尼呀、啊、靚女呀、啊、金髮碧眼。喂，其實呢啲係女仔係唔鍾意呢種，因為其實呢種好明顯係俾男人睇嘅女英雄。 佢你話啲舒娜啲咁樣。 啲女仔呢就唔鍾意呢啲咁樣嘅所謂女英雄嘅。佢哋 係咁 sexy 咁樣賣性感喎。 咁就賣性感。佢呢但係 Princess Leia 呢佢就好鍾意呀，因為佢係算係點樣早啲呢，佢算唔算第一個，唔知係咪第一，但都算早嘅一個，佢哋好 buy 覺得係一個女英雄，女仔心目中嘅女英雄啊，就係咁啦，就一個好有主見，一個好有即係遠見主見啊，同埋佢可以指揮到人嘅，有領袖嘅呢個嘅魅力，係嘛？咁但係你話佢完全唔睇得咩？咁第三集又俾你睇下，佢又著嗰、那個。去到Java度黑，佢又整翻件金色比基尼，你睇下喎。 哦，呢、這個就 icon 啦，變咗。 即係佢又未至於係肥婆四，係咪？ 係。 即係我睇得，我唔係話即係我要係香港小姐嗰只嘛，但係因為我又好差咩？又唔係啊，着件衫出嚟都睇得兩嘴嘅喎，咁樣。咁其實呢啲咧就係最平衡到咧女仔自己心目中嘅女英雄。 嗯， 即係佢唔可以太肉酸嘅 ,ok, 如果成個肥婆西咁，即係我講唔係講現實啦，現實當然可以啦，點解唔可以啫，係咪先，女性領袖冇話係要靚係咪，你睇而家嗰啲 女性。而家啲人點解會變咗鍾意肥婆西 嘅，咁而家啲真係犀利少少啦，一陣講到泰山我哋會講到嘅一陣。係。一陣先講啦。係因為真係肥婆西啦。一陣講，一陣講。嗱，咁嗰時就好多女仔咧，即係嗰個女仔好細個嘅啫，即係嗰時啲細路啫嘛。佢話好中意啊 ，Princess Leia 係我嘅 icon 啊。 嗯， 係啊，唔知道當年嘅希拉里中唔中意嘅咧？ 嗯， 可能都中意。哎呀，你今次冇出嚟講嘅嘛 ，Donald Trump 講嘅嘛，可能下禮拜希拉里講啊。 嚇！ 係啊 ，Princess Leia 就係我 icon 啊。我就唔係佢話我就 Princess Leia， 大家快啲投開票啊！執翻兩隻雞出嚟先恐怖啊，大佬！希拉里我講，咪可能都影響到㗎，唔好講笑啊！咁咧變咗呢一個咧就係叫做一個好成功嘅女性英雄形象啦，以當時嚟講係咯。咁呢個我諗香港人會比較少啲注意啊嘛。 嗯。 咁其實就唔止啊公主啦，後面再衍生咗有呢個二型入面嘅小姑娘蕾花啦，又係另一個，佢係一個佢哋心目中嘅女性啊嘛，佢就係唔係賣 sexy 㗎，唔係賣靚㗎。 我唔係啦，冇啊邊啊。 雖然喺隻船度成日都背心底褲咁滯，但係你都唔會性幻想。 冇喎、啊、高大喎、啊、成個大山坡咁樣咁我 成。你都唔會性幻想佢啦，即係其實係一個戰士嚟㗎嘛，係咪佢係一個。係囉。係囉。咁呢啲就係女性心目中嘅英雄啦，佢哋就係呢好成功嘅即係太空英雄啦，係就係咁嘅。咁大家我諗要搞返清楚呀，就唔係嗰啲好幫女龍式嗰啲唔鍾意嗰啲嘅，其實啲女仔係。 賣弄一齊嘛，佢覺得。 係啦，咁呢個 Carrie Fisher 就當然就後尾就冇咩好㗎啦，後尾都係叫做佢又一路都有做戲喎，但係全部都係啲唔係啲咩大角色啦，客串下啦。咁近年好多都係啲仲叫佢扮返 Princess Leia， 即嗰啲咁嘅嘢啦，即係都幾肉酸呀。 嗯。 即係唔係話叫佢扮著嗰件衫啫，意思即係佢個身份根本佢就係 Carrie Fisher。 係。 係呀，做返佢自己呀。咁其實好多啲搞笑片佢都有呀。 嗯。 佢入面咪話啊 Princess Leia， 咁係個即係師奶咁樣㗎嘛。因為好笑㗎嘛、覺得係囉。咁就變咗即係三十年後，今次終於真係做翻 Princess Leia 呢個角色啦，終於係啦。 嗯。 咁大家睇啦，係啦，咁算唔算係叫做即係講咗少少啦，講咗少少關於即係佢哋啲嘢啦嚇。呢啲關第七集事啦嘛，係咪啊？ 呢關係關咗我人 啦。關第七集事啦，係啦。 嗯。 好啦，咁至於另一位仁兄咧，就唔能夠唔提嘅，就係、是、呢個阿史提芬史畢不保啦，係嘛？ 係。 咁因為佢係 George Lucas 嘅。好友啦，咁點解係好友呢，咁其實都有都真係佢真係冇辦法唔係好友啊，因為當時呢這個佐治盧卡斯呢播完第一次毛片俾即係俾班公司人睇啊，同埋一班 friend 睇啦，係冇人覺得呢套戲係得嘅。 即星戰啊，第一次嗰陣，哇，後屘就滿到九彩。咁當然咧，因為佢好多特技部分啊，或者啲音效都未完成嘅，嗰時係嗰個毛片係唔完整嘅，甚至乎佢話咧係拍緊，即係嗰個太空戰嗰度啊，就係佢就播二戰嗰啲片 key 落去，即係去整檔啊。 係未整好。 咁啊，睇到班友成話呢套戲死硬。咁但係咧，唯獨係啊，史不保咧就話唔係呢套戲其實咧係好有 potential， 你最要咧快啲執翻好曬啲嘢。咁當然咁唔能夠戲院播二戰片嗰啲。 係你而家要整翻好啊。 係啦，咁嗰啲冇錢做啊，因為嗰時佢已經使曬啲錢。咁佢但係就要問公司再攞錢啦。咁嚇好慘啊嚇。咁當然後 超咗資喎，因為 超曬資啊，因為超支嘅原因一陣睇下有時間補翻。嗱，講翻啊，史不保嗰先。咁但係咧，佢就話同同阿卢佐治卢卡斯讲，即系佢话佢有冇信心，不如我同佢打赌。 嗯， 系啊，同佢打赌啊，史不保同佢打赌。我话呢套一定掂，点打赌咧？咁点赌咧？点样赌一定掂咧？佢话就将佢嗰时，如果我冇记错，佢嗰时应该系史不保系咪拍紧第三类接触咧？ 嗯， 所以佢以佢当时嚟紧会出街嗰套戏啦，好似系第三类接触。嘅2.5% 嘅收益，就同星戰交換。 嗯， 咁即係話咧，如果係啊佐治盧卡斯係賴嘢，即係星戰結果撲直，咁佢都會得到呢個第三類接觸嘅，即係一個 2.5% 嘅，即係嘅嗰啲咩嗰啲即係利潤啦嚇。 係 係，即係佢唔使死曬最少係咪？ 嗯， 係都有翻啲渣拿。咁但係如果星戰得呢，咁啊小不保就贏啦，係咪？ 係。 咁就好明顯係佢即係對一個朋友嘅一個，即係你平時邊人同你打賭係賭你好㗎，通常都賭你衰係咪？ 係就係咁啦。 佢賭你好。你唔信啦，唔信我用我嘅私底下嘅呢個戲嘅2.5%同你交換。 嗯。 呢個 friend 真係有咩辦法唔 friend 一世呢啲 friend, 係咪？咁結果出咗嚟就係史不保自佐治盧卡斯都冇信心啊！即係去第一次播嗰陣咧，得30幾間戲院肯上佢，佢成走咗佬啊，自己飛咗去旅行啊，唔想睇啊，係啊，唔敢睇啊！咁如果翻返嚟話得佢都唔信啊，咁結果真係得咯，史不保咪贏咗。 嗯， 即係史不保，即係可能佢都唔知道有冇諗過沙窩會咁大賣啦、啊，即係大賣嗰個程度，就算 2.5% 都係好多好多嘅錢，係啊， 係 係啊。咁當然呢個係即係好嘢囉，史不保好嘢啦。咁同埋史不保嗰時話呢套戲呢爭樣嘢，即係嗰時話過零頭嗰陣，當然執返嗰啲嘢你執硬㗎啦，一定要執㗎啦。除咗呢個之外，佢話你爭一樣嘢就係配樂。 嗯， 話你一定要搞好佢。咁嗰時佢將佢大白鯊嗰時嘅配樂師呢就係 John Williams 㗎嘛。 嗯， 就介紹俾佢。咁結果就成就咗我哋而家聽到好出名嘅呢啲，即係呢一系列星戰嘅主題曲。 嗯、 當然特別是第一、二集啦，即係所謂嘅第四、第五啦，妖哭同埋呢個帝國反擊戰，咁啊係啦，咁就係咁樣嚟嘅。咁所以你諗下，其實史不保雖然佢冇正式喺任何嘢度 involve 過沙窩嘅，咁但係佢嘅意見啊，或者佢一啲嘅鼓勵咧，原來對沙窩係有好大嘅影響。 嗯， 啊、即係冇咗佢，可能真係唔係呢回事啦，已經因為呢個沙窩嘅配樂咧，可以講得上係星戰嘅靈魂嚟嘅。 系啊，我 記得。系啊，佢哋呢班友睇過毛片，呢班友啊，咁啊，諗住再睇噶啦。你執完係咪啊？加埋。佢話點解套戲好似第二套戲咁嘅？佢哋成話。其實套戲大部分嘢一樣嘅喎，八九成都係咁嘅啫。即係當然加咗啲特技，加啲音效啦。嗰啲唔係加咗咁多啫，幾場戲。佢點解好似第二套戲咧？咁明明嗰啲好悶嘅，啲位好悶嘅，嗰啲位冇變嘅喎。點解唔悶嘅？而家原來就係因為嗰啲配樂。 嗯。 就係咁緊要。是啊，咁所以呢個我諗即係大家都要知返啦，係咪？咁同埋呢啲嘅用呢啲咁嘅管弦樂嘅呢種咁嘅做法，配樂 Star Wars 呢種做法呢，後咪當然亦都影響到日本動畫嘅即係嘅動畫嘅 BGM 啊。 嗯。 都慢慢會走向咗呢種咁嘅做法囉。係啊，雖然第一代高達嗰陣都仲未用上嘅，仲係打 band 嘅咋嘛。 係。 咁就之後可能係咪宇田健太郎開始引入㗎，應該係話。即是在宇田健太郎的系列，因为宇田健太郎本身是玩管弦乐啊那些东西的嘛。 嗯。 那就开始引入了，即是慢慢引入啦，是啦，慢慢引入啦。那你去到超时空要塞那阵其实是几犀利的啲配乐，是啊。 嗯。 是啊，在配乐上面来讲呢，星战和超时空要塞呢是经常出现在我们香港的电视剧里面的。 一配樂啊。 近時啊。 夠陣時係啊，好得人驚啊，你睇緊武俠片明明如來神掌明明乜依點樣播沙鍋嘅大佬。係啊，咁嗰啲咁後尾沙鍋之後呢就興用呢個超時空要塞嘅配樂去配啲古裝片嘅，即係都幾奇嚟㗎真係大佬。啊、但嗰個時代因為大家都唔係咁留意啊，一般觀眾係啊，就咁樣啦。咁所以其實話你話冇影響啊，怪啊。OK， 所以而家講下會唔會又多咗啲，覺得啲影響多咗啲咧？又係嘛？ 唔係嗰陣時啲報紙唔係抄啲嘢講啊嘛。 啲 報紙唔會無端端話套電視劇用咩配樂啊嘛。而家你一用嘅話，即刻啲報紙會打。 而家係。唔係咁，但唔。即係唔係好多年前啦，你講 Eva 都唔會好耐啫，係咪？其實 Eva 嗰啲音樂都有擺過落無線啲電視劇度用過㗎喎。 嗯。 佢哋都覺得幾好笑嗰時話，唔知睇邊套警匪片做咩播 Eva 嘅。即係嗰啲音樂其實都幾出名㗎，係咪？當時都係咯。 係，都耐啦 Eva。 耐啲啦，但係都比較近代係咪？ 唔係，都廿年啦。 都近代啊，都仲夠膽死㗎喎。係啊。 係。 咁我唔知佢依家用嗰啲咩音樂啦，係啦。是不是比較罐頭啲嚟自己作啊？係我唔知啊。 係，而家冇咁明目張膽，因為啲報紙問題。 係啊，乜因為而家你呢啲音樂都出名㗎嘛，大佬開始有人識㗎嘛。 啊，唔係，同埋啲人會抄啊，唔知中意，即係你最用親咩都人哋會抄你。最中意就係抄呢啲嘢出嚟㗎嘛，而家。係 啦，咁啊，即係同大家講翻啦，即係啦，即係其實聲線嘅音樂咧，影響動畫啦，影響好多嘢啊，係。係啦。 嗯。 系啦，咁用管弦樂呢樣嘢又喺我即係影響日本動畫用管弦樂啊，咁後屘高達嗰啲都用咗管弦樂㗎， 係 啊，咁你見到高達用咗管弦樂嘅版本奏翻出嚟咧，個感覺又更加似沙窩嘅喎， 嗯， 係啊，即係尤其是第一代啊， 係， 我哋以前睇嗰陣唔係管弦樂啊嘛，嗰啲笛笛笛嗰啲你係其實啲打 band 嗰啲聲嚟嘅啫嘛，係咯。 是 後來他換回古弦樂奏回用回一些嘩直情你又覺得入更加似聲線了是的、 嗯、 好 OK 那 anyway 那我講不完的《星球大戰》還沒有想說、啊、剛才 說為什麼會超支我補回個原因因為他們說呢他開始那陣就走鬼了去那個什麼特尼西亞就是那個北非那裡是吧、 嗯、 就拍那個 Tatooine 那些景他說去到那裡呢那些人就病了然後又說不知道打風又什麼總之很多問題搞到呢開唔到工啊！但去就去咗啦，成 crew 人喺度等。 嗯、 你唔通翻翻嚟啊，大佬你去咗咯喎。 系啊。 系咯，咁變咗就嗰度咧就使突咗好多錢嘅，佢哋話。 嗯。 嗰下其實係幾大劑，尤其是即係特別係呢下咯，特別係特尼西亞奶嘢呢下咯，係啦。咁所以大家都成日覺得嗰時嗰套戲拍唔拍得成啊？咁即係都一路都係好多。即係籠罩住佢哋啊！即係成日覺得呢套戲得唔得啊？翻唔翻得成啊？咁後屘翻去英國嗰個龍影，即係嗰個影廠啊！佢今次都係翻去嗰度拍嘅喎，話專登 係 傳統嚟喎。咁嗰啲人咧又唔合作咧，打燈佬又唔聽佢指咧，係啊。咁結果佢整個 set 咧，即係尤其是嗰、那個誒、個酒吧啊，係啊。佢嗰啲外星人啲造型咧，完全係亂咁整嘅，即係冇跟到啊佐治盧卡斯地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啲設計啊。即係求其整啲黐個豬鼻落個人路又有，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啊？即係亂咁整，即係嗰啲外星人咧係哇，唔係沙窩嚟，佢睇緊啲即係第二啲科幻片嗰啲咧，睇緊沙 track 定咩咁樣嘅，唔沙窩嘅嚇 嚇 係啊！即係起碼嗰啲後邊坐喺度嗰啲唔似啦。咁你主角演嗰幾個就做曬造型就梗係跟翻嘅，但係後邊嗰班阿 Kelly 飛外星人咧就古靈精怪嘅。咁嗰時都幾嬲嘅，佐治盧卡斯搞我套戲咁樣咁，咁但係冇辦法控制唔到，因為嗰啲人都覺得呢套爛片嚟嘅， 係佢整 眾工作人員覺得呢套戲係搞笑嘅啫，係唔知拍俾三歲細路仔睇嘅，根本係咁嘅就冇㗎，冇信心嘅，係啊， 嗯， 係啊，咁後屘嗰個成功係真係冇人諗到嘅，係啊，係電影公司都冇諗到會咁成功，預蝕嘅，預咗蝕嘅，係點知唔蝕，係啦。咁當然呢啲都歸功好多人嘅努力啦，係啊 ，marketing 嘅人啦，係啊，咁佢哋招唔到正常嘅觀眾又揾到一班即係科幻嘅人啦，去支持翻呢個電影，其實做咗好多嘢嘅後邊，係啊，係啊，如果唔係開畫嗰陣，唔會有咁好嘅評價，係啊，不過你都知道有時啲嘢要引發噶嘛，如果套戲低温都冇人睇，咁邊個出嚟講套好睇？ 嚇 唔得係咪？你都要有第一班人去支持嘅，所以就。都是咁啦，系咯，即系其实冇侥幸嘅，冇侥幸嘅，即系呢套戏本身有佢嘅 好睇嘅地方本身亦都係啊。咁但係其實如果冇咗後面啲人去幫手啊，係咪冇一班好友係咪冇咗啊史不保地好多嘅建議，根本就唔會成事啦。係咁樣啦。咁唔知係我講唔到再多，係因為口乾。 係咪講多一個，你睇話好似係大陸嗰邊啊黑仔嗰張海報啊。即系星游大战 哦，嗰、那个就算花边噶啦，系啦，咁啊，系啊，冇错，咁中国就都会上画啦，系咪都系下礼拜嘅？应该都系一。 哦，唔系，中国咪九号啊，头先讲咗。 九 一月九号上。 哦，一月九号先上 ，OK， 迟啲嘅。 系啊， 系啦，咁佢哋就话嗰张 poster 里边咧就放大晒啊，夏利凤信福地啦，系啦，黑仔就缩咗水啦，系咯，咁我又唔知点解个女主角啊冇缩喎，依然系咁大喎，系咯。 嗯。 咁啊，基佬位就好似另咗个人正面变咗，吓、 啊， 唔知改咗。咁黑仔又缩咗一角，咁好细粒咁样。咁其实你如果睇真啲咧，就点止系阿黑仔唔见咗啊？其实连阿 Chewbacca 都唔见咗嘅， 嗰 啲 Stormtrooper 都唔见咗嘅。不过你唔会话有人歧视猩猩啊，或者白兵咁解啫嘛。其实咧，我就谂唔关事嘅，边度关歧视事啊？中国永远都系将啲即系有号召力嘅演员就放大噶啦。 正常你要認個樣嘛， 佢都未加多幾個落去，佢算好老實㗎啦。 佢唔加埋阿碌落去。 唔係，我先加啲唔關事嗰啲落去啊，即係雷蒙啊咁咧，羅伯唐尼嘅，德比特咁啊，你明唔明？ 我整啲 Iron Man 下底 啊，整啲美國隊長 Iron Man 啊。唔係，因為嗰時我記得啲老番嗰時咧，啲封面好中意㗎。 嗯。 key 多幾個唔關事嘅演員落去又好中意係啊。明明冇趙薇啊，加個趙薇落去嗰啲 啊， 係咯，唔係佢我覺得佢應該大可以 key 係甄子丹啊，不過唔係今次啫嘛，下套戲啫嘛，佢冇呃你啊， 係， 唔係佢 key 葉問女話要，咁樣好啲喎，係嘛？即係其實大陸不嬲都係咁㗎啦，都係放大一啲即係有號召力嘅演員啦。咁其實我又覺得又無可厚非嘅，咁啊以當地嘅宣傳，班友仔係睇呢啲㗎嘛。 唔係咁，你最緊要識邊個咁，你都係話俾你知咯。 係咯，不過公主都有得放大，我都覺得都俾面嘅，因為佢都唔識嘅，應該都係咯。 嚇！ 係咯，應該淨係得夏利信福一個大頭，我覺得嚇。 成幅圖啊，就係佢個頭加阿基佬位啊嘛。 都要啊，都係。咁啊，唔知啊，我又覺得唔關其事嘅。 哦，冇啊，嗰個唔係啊，如果係啊，就係 delete 咗佢啦。 因為中國人唔關事，佢點會諗你黑唔黑人？對佢嚟講，呢個佢唔係佢都佢個 mind 入邊冇呢樣嘢㗎，係啊。 哦，冇必有嘅。 冇，唔關事，唔關事，純粹係放大啲有號召力嘅演員，就咁簡單啫，我覺得。 嗯。 咁成套戲邊個最有號召力？咁啊，對中國嗰啲人講，咁事實上啊，對香港都係啊，佢就係識阿福伯，咁啊放大阿福伯，好正常嘅係咪？ 係咯。咁佢都冇放到誇得好緊要，我覺得福伯大咗少少嘅。 因為佢成日 focus 喺縮細咗黑人嗰度啊嘛， 係啊， 係咯，就係、是、咁。 你自己諗啫，我覺得係。 咪啲鬼佬自己咁諗咯，因為佢係 咯，我就話佢自己咁諗啫。 喂，佢係啊，即係你啲人係咁噶啦，佢自己有嗰個問題，諗人哋有嗰個問題啊嘛。 係咯， 係咯，即係佢自己可能會偷人嘢，或諗人會偷嘢。 係啊，有陣時會啊。 影佢投射咗自己落去啫嘛，佢會歧視黑人啊嘛，佢咪覺得你唔歧視黑人咯、嗯？中國人根本就冇其他人呢個概念嘅，直情係。 嗯。 或者佢歧視曬所有人啦，或者你咁講啊？ 正常係啊，佢鬼佬同黑國人咪一樣都 係。係咯，佢其實 mini 就因為佢話出名，佢放大佢。嗰個人唔出名，咪縮細佢，咁簡單。OK， 冇乜特別對佢嚟講，呢個肯定係事實。OK， 唔需要爭拗。好啦，咁至於公主，即係 Princess Leia， 咁嗰個係咪佢女咧？個女主角我唔知，但係咧肯定有另一個角色一定係佢個女。 係真係佢個女啊！ 真係佢 Carrie Fisher 真人個女，竟然今次其實都有做嘅。咁而家大家有冇睇過一幅劇照咧？係有個藍色機械咧，個藍色機械係同阿公主一齊噶嘛？ 嗯， 但係佢話嗰個機械係女聲㗎，我唔知啊，即係我哋叫我樣嘅，未聽我把聲。咁喺嗰個機械隔離咧，係有一個扎住兩隻雞嘅女，有個靚妹喎，女仔嘅喎，係啊，一個後生女啊。 係， 嗰個後生女扎兩隻雞，後生女就真係扎翻兩隻雞喎，扎翻阿 Princess Leia 兩隻雞啊，邊個嚟嘅咧？嗰、那個嗰、那個就係阿 Carrie Fisher 個真正嗰個女嚟嘅。 嗯， 系啊，大家留意一下 ，OK， 又有啲咁嘅演员嘅下一代有份，即系今次都系参与，就咁样啦。 好多都系咁样参与咗俾佢。 有嘅，有嘅。其实阿佐治卢卡斯嗰个养子啊，个养女其实都有喺前传度做噶。 喂，佢养子最出名啊嘛。 佢养子最出名，第一就构思渣渣兵嘅佢啦。 系啊，唔系、那个养子劲过咩嘛？ 第二咧就可以同阿黑武士打成平手嗰个僆仔啊。 唔系，我劲过啊，俾佢走得走埋仲劲咯。 系啊，跟住出嚟就俾两个白兵射死嗰个僆仔，咪就系、是、啊，佐治卢卡斯个样子嚟 啲白兵仲劲过黑武士啊！ 啊，劲好多系啦。啲、啊、白兵可以怼低啲 Jedi 啊嘛，嗰时。 系佢啲全部会射死 Jedi 可以。如果黑武士同佢只抽未必赢到。 吓、啊？黑武士打输俾白兵系嘛？第前传啊。 系啊。 啊！两枪招招咁啊，拜拜啊嘛。 系啊。 咁、啊、啦，咁其实好多嘅，讲唔晒啊，咁啊，搵下个礼拜，即系大家去睇啦，系啦，睇咗再讲啦，好嘛？我都唔记得咁多嚟，佢而家唔系好口干嚟，咪讲咯。 系。 啱啱拍翻，我想补充下关于星战。 哦，差唔多，睇新一集都系。 睇新一集啦，系啦，啊，睇新一集再讲，下礼拜都系星战噶啦，啊，原觉醒啊，系啦。 系咁啊，系咪讲第啲啊？ 讲第啲咯，咁啊讲星战影响出嚟最犀利嗰套啦，系咪会讲啊？啊，高达啊嘛。 好、哦，你话分得补。 系啦，高达唔系讲翻啲历史啦，系玛莎同黑武士嗰啲嘢，或者就我另题再讲啦，好唔好啊？系啦。 嗯。 啊 ，OK， 好啦，咁啊讲分得补啦，分得补做咗咩？做咗啊！啊，即系而家有个版本系抌咗上网啊，好唔 系先行我第一版咯，唔系即系第一集。 第一集冇錯啦，咁啊，我睇個版本冇字幕，兼夾都朦朦地啊，因為我就睇個即係睇個比較流暢少少， 又驚我都係啊， 係啊，咁所以就，但係咧我又 O K 喎，我嗰套嘢幾玩翻嗰種好軍事嘅感覺嚇、啊， 嗯， 我就 buy 嘅，不過咧人設方面咧就尤其是個主角同嗰個女男長咧，我就以為睇緊 Jojo 啫， 唔知喎，人哋話係應該係。赵军嗰边先系主角啊，嗰条友。 赵 啊，短脚嗰个先系主角啊。 即系嗰个揸高达嗰反而唔系主角啊。 系咯、 啊，揸高达嗰反而系好得人惊噶嘛，佢见到系咩白色恶魔啊。 系，同埋嗰条友有少可以 变态啊， 狂野啲咁，好似啲即系点讲咧？ 战斗狂。 似另外即系似嗰个宿敌嗰个感觉多啲、 啊。似战斗。 个主角系咪喺个赵军嗰个短脚嗰个男主角度啊？ 咁啲人都系咁讲嘅。 系咯、啊。 咁但 系同埋佢呢个感觉上系即系点讲啊？即系高达系个强敌，即系佢哋用佢哋嗰啲机来打佢咁啊要。 系啊，咁但系佢成套第一集里面都显示咗唔少嗰啲机体嘅性能咧，咁都我都觉得 O K 嘅，佢都表达得几好嘅。 系，但系佢好留，即系佢冇乜点样拖时间，因为佢得四集咁去怀疑，佢都系尽量快咁样讲呢个故仔啊。 系啊，佢一出场已经死好多人啦，嗰边嗰啲即系佢。揸就系吉姆出去俾佢哋嗰啲揸股阻击晒啊嘛， 系佢本身讲个股即系佢嗰 team 人好似系啲新兵嚟嘅，佢俾佢调派咗嚟呢度攻佢呢个地方嘛，咁啊好多都系啲新兵咪顶唔顺要死，你个队长都死埋咁样，话冇乜边个唔使死啊，好多人死。 佢呢个咒域咧，点解叫分得煲咧？其实就系佢话系呢个 Psi 4啊， 嗯， 即系卫星四号啦，所谓系嘛， 系。 咁啊，嗰度就其實爛曬啦，嗰啲殖民星已經，咁又唔知點樣話聚集咗好多啲咩嘢話，即係嗰啲有導電嘅嘢。係啊，我唔知佢點樣啊，即係總之就成日有啲行雷咁嘅現象。 唔係佢好似有放電現象啊嘛，佢總之佢變咗啲電池嗰啲定咩咁樣，跟住整到佢。 咁同埋咧有好多嗰啲太空垃圾嘅，咁所以你飛嗰陣咧隨時炒機嘅。 係啊，佢嗰度講到佢哋有啲避唔到，咪即係撞。 咁佢話嗰個主角咧，佢可以眯埋眼咧就去。即係可以好流，即係可以好快咁樣去控制嗰啲噴射嘴啊！ 嗯， 即係佢比起一般人係靈活嘅，可以控制部機嚇。 唔係佢開出音樂，我唔知喎，啲手指特別靈活。 我唔知啊，唔係佢就喺度打拍子咁樣，佢咪平時咪揾支棍咧？佢係玩爵士樂噶嘛？呢套嘢嗰個配樂係咯。 係佢本身兩條，唔係佢講嗰兩個，即係兩邊敵對嗰個主角都係做音樂噶嘛，都唔同嘅 style 咗嘛，中意啲。 咁佢咪攋住支打鼓棍喺度敲架機噶嘛，開頭係嘛？咁佢 係啊， 即係佢 show 佢嗰啲，即係啲係啦，佢喺度打拍子啊，度咩咁喺度喺度，佢咪喺度玩嗰啲噴射嘴嘅，開始未出擊之前，好勁噶嘛，咁佢玩到啊， 嗯， 啲人講笑嘛，話未出擊俾佢玩爛咗，因為出擊都拍唔出啊，啊，頭先佢玩嘢嗰陣已經整彎咗啦，啊，咁佢就叫做係好啲揸得，咁不過咧佢都好似咪俾人射爆咗架機。 唔係佢第一個俾人射爆，因為佢飛最前啊嘛。 啊，但係佢又甩咗中間嗰、那個即係 suppose 係核戰機嗰個核心出嚟啦，但係佢又冇核戰機嘅。 系，但系呢个系加咗有喷嘴嘅，可以飞到嘅。 咁系咪已经领咗便当咧？第一集咁啊，唔系喎，竟然佢系做咗一个叫做诶嗰时有套卡通片叫做Pumpkin Caesar 系嘛，定 Caesar Pumpkin 啊，即系南瓜教剪啊。咁就系嗰啲人啊，可以即系单兵就去打人打车啊嘛。 系啊，咁呢度佢系用即系点讲，自己呢个白冰剑咁样就去整人而家大魔啊， 呃咗条友出嚟，跟住一枪打爆佢头啊！ 系啊， 系啊，咪 OK 噶啦，呢啲系比较诶、即系起码呢啲系真系一个真实系咯，呢套戏真系啊， 嗯， 系，即系啲人物造型比较怪啲，系系咁啫，系。 系你话系咪？即系话咩啊？个主角同条女特别怪啊嘛， 系 系啊，即系系啊，即系个高达咯，揸高达咯，佢有用咯， 同埋个女男长咯， 女男长特别怪个样啊，其余人都冇咁怪，系得佢啦，特别怪。 系啲样同其他人唔同，有未喺第二套卡通片走过嚟咁嘅， 系 系啊，都做嘅， 清眉清眼噶嘛，唔知点解， 唔止啊，啲头发都好怪嘅， 吓 吓，好 fashion 嘅个样系咯， 系啲衫又好似好，即系点讲咧，着到好似好型咁样，同嗰啲人唔同嘅， 系啊，都做啊。 系咯，啲靓可以反晒咁噶喎，着到。 系咯，有白金之星嘅咧吓。 唔知啊，咁佢都系讲佢啱啱揸只高达出咁样，跟住话即系怼冧咗三只渣股嘅，跟住话即系佢哋赵军嗰边咪睇到，即系之前啲录影咁睇到话系高达咯，跟住咪个好惊讶。跟住 试点系用第一试点噶嘛，最尾俾人即系。 系只渣股俾你打爆，就用只渣股嘅试点望嘅。 系啊，好怪噶。 哈 哈。咁所以呢套我覺得都點都要睇嘅，係啦，即係我就幾 buy 嘅，但係唔知好似好多人都話唔鍾意喎，唔知點解。 嗯，咁唔知喎，但係其實呢套嗰時出啲人都有即係覺得正，咁佢啲模型先買到，咁佢 Bandai 先去整套卡通檔。 咁你話覺得正 送俾你嘅 嗰班同依家你抌出嚟當卡通睇嘅另一班人嚟㗎嘛。 應該係啦。 係啦，你當卡通睇嗰班係卡通友嚟㗎嘛，大佬。 咁 要睇高達都未知係咪先。 嗯。 總之佢嗰啲人就話唔好睇，唔知點解。 嗯， 咁但系我啊觉得好几好啊，唔错啊，系咯。 唔系佢都系一个短片咁啫，其实如果出四集， 唔系佢做到嗰种比较实战嘅感觉出嚟啊。 嗯，佢都系一场咁啫，我觉得。 佢又唔系零八小队嗰种啊嘛，零八小队我啊觉得闷啲嘅。 佢呢度有好多人中意，但系其实佢又比较淡啲，因为佢其实嗰阵时，真我唔知点解咧，零八小队做嗰阵时啲人系唔中意，系做完啲人话好啊，即系做嗰阵时就系唔好先，啲人嘈，所以佢先拖咁耐要转桥。 哦，你讲零八，唔系咁呢一套唔闷啦，呢套冇闷嘅。 唔系呢套冇啦，佢原本个故仔已经系咁啦。佢好短，我谂佢都系短篇咁样做呢一场咁打啫。佢 系，我打得几劲添嘛，系咯。 系咯，咁佢同零八唔同，但系我话零八嗰阵时系做嗰时啲人唔中意，系做完啲人突然间话好噶嘛。而家 哦，咁扯，咁好多真系好差嘅嘢之后都话好噶啦 ，Turn A 都话好噶啦。唔系我讲好差，唔系套戏好差，即系话嗰个 reputation 好差。翻翻 轉頭， 先咪又掛好。 啲人由開頭話只公仔好衰，就係、是、套片 OK， 跟住做做下，而家人無端啲人話只公仔都 OK 喎。 即係呢啲係唔會發生喺香港咁解啫，係咯。 嚇、啊！ 即係我意思，香港嘅作品啊，我講。 嗯。 嚇、啊！即係意思，星際盾胎嗰啲咧，咁咪而家啲人話。 咁唔同，根本呢個盾胎冇嘢好喎，差唔多。 唔係啊，咁其實。咁我諗咩都有好有唔好嘅，即係但你唔會有 second chance 咯，總之香港就係啦。 哦，係。 係啦。唔會話之後睇返話其實好好㗎，嗰時啲人可能唔欣賞咋咁樣。香港人一死就永遠都係垃圾㗎啦嘛，係啦。就黑歷史㗎啦，係啦。冇得翻身㗎永遠。係啦。好啦，咁呢套分咗煲就大家睇下，未睇朋友我好推薦啦，係啦。 係，即高達都 OK 嘅。 OK。 系，佢都系改咗少少嘅，都系全装甲高达啫。 佢四个盾噶嘛，系嘛？ 哦，系，佢只系只手两个，然后后边有两个钳，咪拎住机械臂咁拎住两个。 系咯，背包系新啲机械臂出嚟噶嘛？我哋成日话呢个 Tom Cruise 嗰套嘢系咪抄呢套嘢嘅咧？其实，即系 Tom Cruise 嗰套乜鬼嘢？ 系有啲系类似咁啊，机械臂咁样攞住枪噶嘛？ 叫咩名啊？我成日都唔记得叫咩。 异空战士啊！ 异空战士系啦，佢咪喺后边又。有啲機械臂伸出嚟揸槍，我同呢套好似喎，係咪？佢咪睇咗呢套漫畫抄嘅咧？ 梗係未必嘅，有好多都係咁嘅近時係咪？ 係咩？冇啊，我冇見過喎。 係嘛？類似有啲 見過， 不過冇咁咩咯，即係兩隻咁樣咁似咯，啱啱啱啱好 啊嘛。咁呢度你咪當係有啲似阿 Tom Cruise 異空戰士入邊咁咯，即係佢後面係有多嘅手咁樣咯， 佢攞槍台咩都係靠嗰隻手添。 係咯。 咁唔知佢平時隻手咁似手有咩用啦？有曬五隻手指有咩用啊？佢全部手都係咁咪得咯， 整好多隻都得添， 好多隻都得，高達唔使要平時隻咁人嘅手啊，咪當然唔直就唔靚啦，而家咁就 變好怪啊， 變好怪啊，好咁啊，大家睇啊，有冇嘢想講呢個分得煲仲？ 冇乜啦，都係睇啦，打翻場咁有翻啲正常高達咁樣就 OK， 我覺得 係啊，實戰啲咯， 係咯、啊。 其實佢呢個古仔講嘅時間啊，到底一年戰爭結束咗定係未結束嘅咧？ 我當時睇過，但我真係唔記得咗，但係都好似係一年戰爭嗰個時間嘅應該。 即係一年戰爭未結束嘅。 未結束嘅應該好似。 哦。 如果有錯，我真係唔知啊，因為我嗰時係立過佢個公仔書，但係真係。唔係好慢慢睇呀，因為都係快立咁樣，所以唔係幾幾清楚。 呢班唔係自護魚黨嚟嘅。 應該唔係。 OK， 因為佢係嗰啲即係佢嗰啲都係全部殘兵嚟㗎嘛，即係我。 特別部隊㗎嘛，特別在佢哋揮手揮腳㗎嘛。 係囉，全部都係咁㗎嘛。 OK， 好，咁大家睇呀，睇咗先個。 嗯。 咁其實呢，另外有一套嘢呢，北美呢就要下年先做㗎，唔記得個日子添係，唔知一月定二月，叫四百日嘅。 是 咁呢套 就有超人喎、 啊。係啦，有呢個 Superman Return 嘅超人，即係原子盒。係啦。 係啦。 唔止女主角呢仲要係呢、這個其實應該咁講，原子盒即係嚟緊個咩 Man of Tomorrow 啊，佢叫做咩。即係嗰套電視劇。 我記咗點。 即係陸戰盒衍生嗰套電視劇呢。 係。 咩 Tomorrow 啊，佢叫做。 識尾喎。 即係嗰對人啊。咁有原子盒有成。咁另外女嘅咪嗰個大聲婆啊，係咪唔係啊，原秋啊，當然啊，即係啊，嗰個叫咩 ？Fat Camilleri， 好似係啊， 佢而家叫白㗎嘛，唔知咩，係嗰個女咯，就係嗰個女咯，又有啊，又有啊，即係成隊嗰啲人有兩個喺度啊，兩個超人喺呢套戲入邊就做兩個太空人，咁啊今日唔講啊，講下俾大家有套乜嘢，第就嚟會做嘅啫，係啊，咁啊，但係就唔係話咩好戲嚟嘅，不過個題材好特別，就係話佢哋咧其實就唔係真係上太空嘅，就話因為要準備呢、這個。上太空即係佢可能要去火星啊呢啲遠程嘅任務呢，就要試下擺啲人落去一個禁閉嘅地方四百日得唔得呢，咁係關於一個咁樣嘅故事。嘩咁 現實好似好多都有呢啲類似嘅實驗啊。 現實都有呢樣嘢係啦。但呢班人又唔係到時會升佢上去㗎，佢純粹係做呢、這、一個喺地球做呢個實驗，即係會出啲咩問題啊咁。 咪做壓力測試嘅啫，即 係。係啦係啦，到時唔係升佢哋去嘅正式。咁你講個咁嘅故仔，我咁好悶啦，咪咁班人混咗喺度咁，即係但係原來唔係嘅。佢中間咧發生啲嘢咧，就係佢哋發生啲事咧，所以走出嚟，發現個世界變曬啊。 嗯， 係啦。咁發生咗咩事咧？其實睇完佢都唔知嘅。OK， 真相係不明嘅。OK， 咁咁喺度好懸疑嘅戲，咁但係咪真係好睇？又唔係話真係好好睇，不過嚟緊會有到咁嘅電影。咁其實就喺唔同地方咧，其實已經上咗嘅，但北美就未做啫。咁所以其實咧係有得睇嘅喺網上。OK， 咁啊話一話俾大家聽先。咁或者呢個會唔會到時做先至再長講啦？係咪？ 係咯， 係嘛？會係咁啦，係嘛？ 如果有得做嗰時間，咪到時講講咯。 再講講啦，係啦，呢套就系啦，下年月年头啊做啊，我唔记得系一月二月咁上下嘅，分别系啦。 嗯， 咁到时先讲啦，因为都唔够气讲啦，仲讲埋系嘛？ 系。 到时真系几个礼拜冇科幻片啊，大佬。成个月先得一套第五波，你死唔死？ 系，分咗五次讲。 分。咁系啦，咁呢两个礼拜啊，我哋都仲话讲下星战啊，都仲话大家有兴趣。 多啲嘢讲又够嗰几套戏 啊，系咪先？三十年里边又影响咁多嘢，系咪？喂，到时讲咩？讲下 Cody 啊？ 是 啊由 Cody BB 出世开始介绍啊。 是啊。 大佬。 点解讲到五波㗎 冇嘢讲。点解五个波啊 是啊佢得两个嘢。 冇啊咩两个嘢。 唔都有波仔有。 咁anyway, 咁到时驚冇去讲啊，即係都唔知点做啊，大家好惨啊，大家俾啲 idea 我哋啊，俾多啲料我哋啊。唔係新聞就有新聞啊，冇咗个主题啊。最驚，係咪我哋每個禮拜都搵個主題嘅電影㗎嘛，今日佢都冇啦，你睇下大家睇下今日邊有講個主題電影係冇喎。一開波已經回顧就係講Star Wars，唔掂呀大佬，如果一個月得一套科幻片，嗰個禮拜可以講，跟住其他三個禮拜係咁樣，真係死得㗎，係呀。咁所以我哋都幾 係咁呀，高達講完咪講預告片呀。 係佢補返啦，上個禮拜呢我哋講過呢個蝙蝠 V 嘅超人嗰陣呢就講漏一樣嘢嘅。 喔、哦、講埋呢個係 啊。講埋呢個先啦、啊、補返先啦。咁其實呢坊間呢有一個嘅估計啊。咁呢個其實華文可能都有少部分人有提過，但唔多嘅，唔主流嘅。咁、啊、但呢個有好大機會係真嘅。咁就乜嘢呢，咁喺個畫頭咪睇到有羅賓嗰件爛衫嘅。 是寫啲字嗰件 啦。字嗰件啦，係啦。咁你見到佢除咗有啲混混嗰啲之外呢，就有啲有幾個子彈窿喺度嘅。咁、 嗯、 如果大家對應返呢、這個Suicide Squad 裏面嗰個嘅 Joker 呢，咪佢咪有幅相係冇著衫有紋身㗎嘛。 係 喺同樣嘅位置上面有幾個子彈窿㗎喎。即係對應返件羅賓衫啊。 係、 嗯。咁就有個 theory 呢，就係話呢其實呢這個新嘅 Joker 係羅賓變成 Joker。 是 是啊，咁如果你根據佢呢一個嘅而家嘅影像影出嚟咧，呢樣嘢機會都幾大嘅，唔細嘅最少。 係解釋翻後生啲啊，點解 冇錯啦，係啦，點解 Joker 會後生啊？阿 Batman 一撅嘅咧，咁樣咁你以往覺得 Joker 應該大過 Batman 添啦，咁我嘅唔 正常係咯， 都差唔多啊，最少係咪冇理由後生？咁如果今次呢個版本原來係由羅賓變成新嘅 Joker 咧，咁就解得通翻曬啦，咁同埋佢哋個情仇呢就唔係咁簡單啦，真係即係曾經係朋友師傅徒弟係咪好複雜。 係。 係啦。咁點解會反目嘅呢，咁到底發生咩事呢，咁。啊咁呢個又幾有興趣知道喎。即係如果係真呀，講多次呀，呢個估呀係即係外國嘅朋友估出嚟嘅。 嗯。 係啦。咁呢個補返呀。咁係咪呢，係咪 Joker 其實就係羅賓呢，咁樣。 係。 咁就要睇啦。咁同埋佢哋仲要估係邊個羅賓。咁但係我哋相信應該都是 是不是照返原裝喎、啊、第二代羅賓啊，我咩 Dick Tracy 啊， 是不是第二代羅賓啊， 第二代 是 啊，你講即係一路電影版嗰個我話阿 Dick 唔係第二代㗎嘛。 唔係阿 Dick 啊，唔係第二代。 阿 Dick 唔係第一代㗎咩， 唔係第一代表咗 Lightwing 喎，唔係我唔係叫阿 Dick。 咁唔係阿 Dick 喎，唔係咩， 好嚴重。 嗰個 係 嗰個變咗 Lightwing、哦，係啦。其實漫畫定動畫咪嗰係第二個嗰個變過啊 ,Red Hood 啊嘛。 係。 係囉，其實唔係冇嘅，其實唔係完全冇舊嘅版本玩過呢樣嘢嘅，不過唔係初代羅賓變囉。係囉。 係。 咁佢哋又估過另一樣嘢，就話會唔會有女羅賓啊嘛。 係。 我呢樣就應該未必有啦，係咪， 唔使咁快去到呢度。 唔快啊，因為佢嗰個其實係都係嗰個超人打蝙蝠嗰個漫畫裏面㗎嘛，係咪， 我係我係龍女羅賓，我都係。 但未必有啦，未必有啦，係囉。呢啲諗遠咗少少啦，係啦。咁 anyway, 咁主要都係想講返，其實坊間有一個嘅講法，就係話原來呢竹強係羅賓變咗竹強咁樣嘅。 嗯。 咁啦，咁大家睇喎，到時睇下有冇講錯啊 ,ok? 唔係我哋估㗎，我人哋估出嚟嘅就 ,ok? 我哋都報返俾大家聽。好啦，咁就講話頭㗎喎。 是 今日禮拜有幾個 兩個 抌咗出嚟啦，主要嘅即係重 頭，主要兩個 重頭嘅，咁啊嚟講啊，講馬仔講。 你邊個先啊？只龜先定 咩啊？只龜啊，只龜啊，講開啊，蝙蝠俠 V 啊，超人應該講只龜先係咪？ 啊，佢嗰四隻喎、 啊，係啦、啊， 四隻 Doomsday 喎、 啊，係啦、啊，其實呢個 Doomsday 咪第五隻嚇， 係咯、 啊，走咗去嗰邊啫 嚇。係咁呢個忍者龜呢個第二集啊。 冇錯啦，竟然已經有畫頭喇喎，以往我哋以為佢都仲未拍好，原來整埋添啦 ,ok? 咁但佢好似話係咪暑假先做啊，咁快出畫頭呢， 唔知呀，而家啲畫頭真係好快呀、啊、出得。 我唔知喎，有啲係好遲喎，點解呢度咁鬼死快。 呢度唔會好近會上喎，應該。 係囉，我就話。 但係已經出咗畫頭喎，好得意喎。咁講下個畫頭裏面先啦。咁今次就當然會最得意呢，就係佢會越嚟越即係又似返卡通喎，因為呢會有返呢個犀牛人呀嗰啲人喎。 係呀，同埋隻豬呀。 係隻豬。 係呀。 呢啲。 有返兩個呀。 有返嗰個揸 Hockey 棍嗰條友啦。 哦，我咩宗師呀，唔記得咗。 係囉。 但係呢個表係有六戰俠嚟喎。 即係電視版嗰、那個。 係電視版呀。 係。 Arrow。 即係電視版六戰俠做嗰個 Hockey 友。 係呀，做嗰個咩。咩宗師我唔記得咗個名字。 唔要啦，即係仲要戴個 Hockey 面具打人嗰個啦。 係，即係本身如佢變咗係溝啊 Megan Fox 嗰個應該係。 呢度變咗係嗰個角色。咁我又覺得佢今集又似返啲卡通，又好似應該會好睇啲囉，係咪呀？ 系同埋佢嗰个冇咁怪，佢嗰、那个啊边个啊啊，即系佢哋嗰个队嗰个有醒醒气叫咩？沙迪啊， 沙迪系 系阿沙迪变翻人样， 哦变翻人样啦， 唔系佢嗰个日本仔咁样咯，跟住台有个女噶嘛，好似话， 嗯，咁我见到有一样最得意咧，就系、是、重现翻系咪嗰个玩具咧？就是那架车可以射呢、這 个，哦，披萨车可以射坑渠盖啊！ 射坑渠盖，喂，呢、這个射坑渠盖系咪玩具先有嘅啫？ 好似系啊，近时都唔过有呢嘢射。 卡通都冇啊，竟然重现咗玩具入边嘅特征，就是、射啲坑渠盖出嚟，所以射人。哇，呢下都几得意喎，系咯。 系，咁同埋佢哋啲衫好似话简化咗好多嘛，啲人都讲。 系嘛？好啲啦，冇咁， 唔系冇嗰啲竹啊啲嘢咁一排排，佢而家普通着晒普通一条紧身裤，跟住上高个身又好似咩啲嘢咁啊，算 喎。似翻啲卡通咯，系咯。 唔系即系冇咁叮叮噔噔咯，佢上一集啲人佢哋好鬼死多嘢 man 身噶嘛。 咩啊，大佬？系啊，反而今集似翻卡通，我觉得又顺眼翻啦。不过佢哋都依然好大只嘅，好大嚿嘅吓。 系。都系咁嘅款咯、啊，佢。 即系我印象中忍者龟又唔系咁大只嘅，人都上下。 正常佢哋本身唔高啊，佢好矮嘅。 哦，即系仲比普通人矮添，应该。 系咯、 啊。哦，呢、這个就高过普通人嘅，咁啊怪啲啦，同啲怪。 唔系佢哋变咗咁大只，其实佢哋唔系咁大只嘅，冇咁大只。 佢大只到咁，平时我都唔明佢点捐咗落个坑渠嘅。 系咯、啊，摄住啊。 咪入连入都入唔到啦嘛。 系咯、啊，咪摄住咯、啊。 佢唔係攝住， 佢個頭咯，隻手咁懟落去已經棘住喺個龜殼啊，喺個浪中。 點解跌入去個坑渠？冇可能嘅，對呢個身形係咪先？ 係咯，啲佢連嗰啲即係啲坑渠嗰啲位置本身都攝入啊，點入去啊？ 係咯，所以唔係好合理嘅，大佬。係啊，咁 anyway 啦，因為鬼叫第一集整就變咗 Doomsday 咩？係咪先？ 係咯， 冇計啊！除咗再 Milton 啦，變翻做細啊！ 我冇啊，唔知啊，咁但係。叫做即系今次可能好睇啲嘢，因为有翻打翻啲怪人， 系齐人啲啊个感觉好似系嘛， 系咁佢又唔系打机械人咁咧，上次无端啊沙迪好似机械人咁， 好怪嘅上一集唔系忍者龟嚟嘅， 系咯佢系打人噶嘛，专门打机械人， 今集咪玩翻似翻， 佢着一件甲咁成个机械人咁上次咁变啊， 今次玩翻似翻电视，我觉得会有啲期望啊，反而 系正常啲啊， 系咯系正常诶。即系总之有翻啲以往嘅感觉系啦， 系不过有度唔正常就系点解可能会变咗要睇咗第二套戏啊？睇变形金刚定复仇者啊嘛？啲人话 点解咧？ 唔系开头个天路有个 portal 开咗，有啲飞机飞咗嚟。 咁诶， 唔系佢哋话无端点解会变咗复仇者啊？定系变形金刚？ 佢实要有个大灾难嘅，唔会好似以前啲戏咁打下坏人就算嘅，系咯。 系咁，佢应该系讲翻嗰个响第二个空间嚟我只怪啊。 咁咩嚟嘅咧？ 咪有個腦咁嘅嘢，紅色噶嘛，跟住佢揸住個機械人噶嘛，同、 哦、 阿沙迪合作噶嘛，本身如果公仔即係如果動畫入邊， 即係喺個肚度， 係啊，控制係機械人噶。 哦，嗰隻嘢，咦？但我又冇見到佢有。 嗱呢度我唔見有佢喎，但係佢如果正常講親喺第二度嚟，應該第二個空間嚟，應該呢只噶。 即係應該有啲嘢我哋仲未見到。 係啊，應該係咯，如果佢講嗰個故仔。 O K， 咁啊睇啦，咁呢套都會睇嘅，反而呢套咁似翻卡通，我又有翻啲信心係咯。 好啊，上次应该 有翻啲兴趣咁讲，系咯， 系希望好啲啦。不过佢嗰、那个虽然唔系 Michael Bay 拍，但系佢拍起上嚟啲画面咧，都系用 Michael Bay 嗰种方式啊。 我唔系 Michael Bay 拍好啲啊嘛，就系、 是、都系用嗰啲方式，呢啲车都系咁爆到反晒咁样嗰啲咁嘅画面咯。 可能就系因为唔系佢拍，所以冇即系反而会玩翻似翻啲原本咯。 哦，系啊。 咁嚟紧变形金刚嗰啲 spin off 就唔系 Michael Bay 负责，佢会唔会有翻啲旧柯柏文出现咧？ 应该唔会玩呢样啊，不过我咁可能嗰啲古仔唔会好似咁冇晒古仔咯，应该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Anyway， 咁啊再睇 ，OK， 咁另一个话头系乜嘢咧？ 哦，另外嗰个就系呢个 X-Man 啦。 X-Man 就系 Apocalypse 嗰、那个嗰、那个啦。 系啦，咁啊呢个 有个中文译名嘅喎，已经 咪天启啊？ 吓系啊系啊，叫咩？变种特工天启灭世战啊，呢个香港嘅名系都怪。 定间用系要加啲劲啲啊！ 天启灭世战啊，唔系好巧口啊，大佬啊，唔系怪问题，唔顺嘅个名 字。嗯， 系咯， 系。咁啊，见到系又系好多人啦、 啊， 今次呢、這个预告， 好都几多人嘅，系啊，都几多人。如果以出场嚟讲，几多人嘅？ 系啊， 咁但係真正到埋牙打嘅時候唔知啦。 埋牙有 咁佢都係講，都係講啊，即係點講啊 ？Pocket 出翻嚟，跟住話，跟住佢哋嗰個啊，上次 A 嗰個女 agent 喺度講話，咩會有四個騎士喺佢身邊啊嘛。 係，竟然其中一個係阿慈力王喎、 啊。唔係，應該好似係啦，佢無端揾慈力王一開始就。 係啊，係咪咧？ 有機會係咯，感覺上好似影係慈力王啊，跟住暴風女神啦、啊。嗯跟住嗰個叫咩？你話嗰個係 幻蝶係咪？好似叫 幻蝶係嚇，即係紫色嗰、那個。係 啊。 跟住同埋仲話阿大 Angel 啊。 啊係啊，嗰、那個機械翼就變咗。 機械翼嗰個改裝咗嗰個啊嘛。 假係嗰個咯，頂得。 哦，你話喵假嘛？佢嗰個特效。 個機械翼直情好 CG 啊。 嗯，做得唔係咁好啊。 唔係唔好，直打機嗰啲程度喎 CG。係 啊。 唔係咁好。 差啲個畫面。 嗰、那個差啲，但其他嘢整得 OK 嘅。 哈哈。 咁今次阿雷射眼呢就你話佢唔係戴嗰個一半嗰個眼鏡係戴副超啊。 係啊正常係副超咁啊。 戴副超。咁今次會唔會冇咁咩啦起碼有幫手打啊可以啊。 唔係佢一邊冇乜人我希望幫到手啦、啊。因為我見到佢好似臨尾佢穿晒衫出去打都係多幾丁油。 係今次變形女又改邪歸正喎係啦。 咪又變咗佢哋可以變咗 leader 帶佢添因為阿 X 教授俾佢哋捉咗。 系啊，系喺度捉咗佢肺啊！ 吓，咁佢捉咗啦，跟住佢咪冇人咁咯。我见到都系得个女 agent 啊 ，Beast 啊，跟住咪加啊快银，跟住阿 Jean Grey， 跟住同埋 Cyclops， 跟住同埋变形女几条友去打咯。 系咯，系咪变形女今次会死咧？应该 吓唔死都可能失忆啊！我哋估啊， 系咯，估系咁估啦，醒翻都唔记得自己边个，下次咪变第二个样咯，所以 咁咁啊，即系翻可能唔使再做啊，可以。 下次一醒咗見到有個咁嘅樣嘅女仔，就又變咗嗰個樣嘅嗰啲橋段啦 嚇。唔知佢啦，如果再出嘅話，咁佢好多人都唔做啊，因為而家本身 係啊，所以今集其實都可以話一個 farewell 啊，即係對真演員嚟講係啊 嚇嚇。 但係連狼人都見唔到啊，今次暫時 係啊，唔知啊，又冇啊， 可能出一出咁樣，或者有一 shot 嘅，我估係 唔知啊， 唔會完全冇嘅咁又 係，唔係睇啊睇到好似好勁打到 係。 但系我最怕咧，又好似之前嗰啲集数咁咧，因为 X-Men 次讲到好大咧，啲我就系睇到佢好似好少事喎，其实都出，即系讲到全球咁大得几丁有喎，又系讲到， 即系都系黑社会。 唔系佢咧，就算嗰时第三集咧讲到咁大咧，即系成条嗰条咪咩桥嗰条？ 吓咩桥？ 唔系佢阿赤王咪第三集整到条桥冧咗，跟住扮去嗰个岛度嘅。 哦，你讲旧嗰度？ 系啊，旧嗰度第三集咯。 哦， 即系讲到佢集晒啲变种人，但我都系觉得好流嘅，点解？因为后边一班友好似废咗奇样咯，即系佢成扎大班友都系冇用嘅。 咪嗰次起码都即系多人嘅。 系啊，但系我感觉上唔到个气势咯，同埋佢搵啲胶枪已经搞掂晒佢哋啦，佢哋做咩？ 好流嘅咋，系咯。 系咯，流得好紧要咯，我觉得。 咁啊，点讲咧？咁我又觉得今次都 OK 嘅，如果睇个画。 唔系，即系而家睇画面系 OK 啊，因为佢好似个场面都几大嘅打到。 系啦，希望唔系我反而希望个阿 Apocalypse 唔好咁渣啊！ 系最怕好似欧藏翻版。 系啦，唔好啊，大佬，你劲翻啲啊，大佬，系咯。 唔系最尾临尾五分钟一打，原来流啊，几好有搞掂佢啊！整个合体光线咁射下搞掂，跟住磁力王搵啲突然间又呢、這个睇我睇啊，即系我哋都唔怕穿桥，我成日睇都觉得磁力王系做厌噶，佢个角色系。 我九成九啊，最尾梗系揀佢台啊， 梗系食碗。变化满丽啊！最后又 系啦，咁点解 X 教授会真系变光头同埋坐轮椅啊？系啦，系啦，不过佢嗱坐轮椅就佢就讲咗噶啦，佢就话佢即系之前就系咩有个能力就冇点讲啊？ 唔系佢嗰时系中咗枪咧之后话佢如果有个能力就变咗系行到啊，冇咗之后又行得翻啊嘛。 咁呢个就佢咁样解啊？咁 系啊？ 点解会光头啊？唔知道、啊。 系呢度唔知点解整完个头会变咗光头，定系用嗰啲脑力太劲啊？同阿 Pocket 练嗰时， 唔知俾人捉咗剃咗光头啊？ 应该唔会啦，咁样留翻嘅可以。 咁你呢度睇咧，咁佢又似翻漫画个 X 教授多啲啦，系啦。 哦，系，因为本身都唔系咁老嘅，本身个样。 其实唔系啊，光头男长咁老嘅，即系佢都话以阿尤伯连立作为一个嘅，即系形象噶嘛，佢最初设计嗰阵，咁啊差唔多啦。而家呢个变翻光头就系啦， 系 咯。好三番 咁希望係啦咁睇下會唔會啲人分得暈啲啦係。 我諗啊，衰人唔會太衰嘅，係啦。 但係咪呢個導演響都衰，唔會太衰嘅。但係你話好好又唔會，又驚佢唔係好好咁咯。 佢未去到好似梁第一次咁好睇啫，係咯。 嚇、啊！佢都係咁啦。但係我睇咗咁多套，其實都係本身即係叫 O K 咯。佢就 O K 嘅 ，O K。上一集都唔係咁差啫。 係啊， 睇下可以嘅，係咯。 嗯。 一定唔會爛嘅啦，係咯。咁啊，睇啊，睇佢又點交代啦，係咯，即係最。即係可惜就係真係好多人都係會唔做㗎啦，今集最後一次出場囉，係 係 咁到底佢咪真係要整死佢呀，定係點交代？其實講返呢個位置我想知道多啲囉， 係咪 係呀，因為佢肯定會拍落去㗎啦，佢唔會唔拍落去㗎，係咪先？ 嗯， 咁佢點交代呢啲部分呢？咁我好想知道啫。 嗯， 係咁到時睇啦 ,ok, 咁或者再睇下即係有咩新嘅片段啦，遲啲係啦。 係 好啦，咁有冇其他嘢講？ 做嗰個有個泰山喎。 哦，係呢、這個都係畫頭，但係我未睇喎，點樣嘅呢？邊個？ 我都係佢係影住個森林咁樣，跟住個泰山入邊飛嚟飛去，同埋影佢即係啲星星好多喎，啲星星，跟住嗰時咁即係接咗阿泰山，又講翻現代咁，又有人捉咗阿珍咁樣走去救咁樣。 哦，有阿珍嘅。 係啊，有阿珍，阿珍就係而家小丑女咯。 哦。 哦咩馬哥羅比做嘅好似。 小丑女做阿珍系， 系啊，吓唔系揾个肥婆做啊？ 咪肥婆下一集啊嘛， 系啊，要下一集啊，结咗婚之后啊， 结咗婚，而家呢集嗰个结婚，第二集就即刻变咗一年后啦，咁啊换人做啦，要因为变咗阿特务 Madam 做吓， 系啊， 系啦、啊，咁嗰套就改名叫做抵死泰山啊， 系啊，即系同埋阿泰山入边都有。有飛行能力啊！ 飛鼠能力， 係啊，即係飛行能力啊！空中轉彎咁啊，做嘢。 每次飛鼠就要落格仔嘅，咁點解啊？請睇翻呢個原著啊，漫畫啊。 嚇、啊！動畫或者？ 動畫佢冇落格仔喎、 啊， 反而。 係啊，冇啊，照啊，佢當扯咗塊皮出嚟㗎。 唔知嗰塊咩皮啊？冇解釋。 係啊，冇講過佢哋。 喺褲浪扯咗個唔知咩皮出嚟咁樣，你話咩嚟啊？ 係啊。 咁佢冇畫啲毛出嚟嘅咁又啊？ 冇毛喎， 好光滑嘅，系啦，咁啊唔知系咩嚟嘅，咁啊，你当佢啲皮比较松啲算啦，应该 佢话要佢有块破啩， 应该就唔系咁简单嘅，呢个新闻好多嘅嗰样嘢，咁啊，大家想知道就揾翻我原著漫画睇睇啊， 吓，唔系而家讲起泰山，我成日谂起呢个嘅，只会 系啦，阿嗰起阿珍啊，谂起肥婆啊， 谂起肥婆， 肥婆珍啊，系啊。 系， 头先讲话我哋讲肥婆呢样嘢啊嘛，女英雄啊， 吓、啊、唔知啊，啲骨落都变埋啊，先劲啊！ 点解现代嘅女英雄就变咗肥婆啊嘛？咁咪就系咁咯，可能系咪由抵死泰山开始影响啊？ 系嘛，都系、啊，由一个咩话全球嗰啲 top model 变咗个肥婆， 咪咯，即系以往嘅女英雄，哇，帮女郎咁啊，第二朝整日就变咗个特务咩特咩，原来可能就系咁样开始啊！ 吓，系啊，抵死泰山就系知道个世代會轉變成咁都先咁啊！ 係啊，所以我成日覺得話日本咪應該拍翻到真人版《抵死泰山》咧。 唔係，其實拍到佢唔拍啫，我覺得。 我絕對拍到，二拍過啊！邊個變態蒙面好多啦？ 係，入曬戴面罩。 變態超人係啦、啊，直接揾翻變態超人做都得啊！我覺得。啊、直情揾埋阿清水富美加做埋阿珍都得啊，大佬。 哈哈。 佢、啊、係介乎嗰個靚女同嗰個肥婆之間嗰個狀態啊嘛。系啦，佢块面都四方噶，好似有肥婆珍噶。 系。 咁你真 冇阿婆呢套啊？应该啲人唔记得噶，所以冇啊。 真人就唔会二头身噶嘛，永远系咪先？冇咁离谱啊，大佬。 喂，但系泰山好似之前好似早餐都麻麻地喎，应该系嘛？喺香港，喺外国都好似麻麻地。 嗯，以往可能唔知啊，咁可能呢个角色又真系好难会做得好噶，大佬。 系咯，唔知啊。如果你话西片可我泰山，我就系记得阿妈咪下班顿费沙做嗰套嘅。 吓？ 佢做嗰套啊？ 佢唔系搞笑嘅咩？ 系啊，搞笑嗰、那个我就记得。 哦，系咯，永远都系攞嚟搞笑咪记得咯。 系啊，你系搞笑，我记得九七年嗰时嗰套。 系。咪其实嗰时电视版咧就好受欢迎嘅，嗰时丽碧都系做噶啦。 啊系，我记得系啊，嗰时如果你话。舊嗰個電視版泰山嗰時就 OK 好受歡迎嘅，但之後佢唔知點解整咗佢之後，佢所有電即類似泰山咁嘅款咧，都唔係好掂嘅。我覺得 好似有隻馬騮仔跟住佢叫芝達噶嘛，有啲人好中意嘅。 嚇！ 但後屘啲古仔都冇咗呢隻嘢嘅，即係唔係 冇一隻細嘅星星好似啊？ 即係嗰啲馬騮仔咯，佢一後屘嗰啲成變咗啲 Caesar 大嘅咯，只嘢大啊嘛， 唔知 Caesar 就好似係啲嗰啲 King Kong 咁樣嗰啲嚟㗎，好似 係啲黑猩猩咁大喎， 猩猩咯，係變咗嗰啲嘅， 係啊， 豬啊咁唔有趣咯，我啦，即係之前嗰個都幾有型㗎，做電視嗰、那個係咯， 係 作為一套電視劇咧幾好睇嘅，係 嗯，咪最緊成日喺度叫咯，成日叫啊！ 泰山原本個古仔唔係咁正常噶，唔係話打下啲即係獵人啊啲咁噶，係好多怪噶。 係，所以我咪諗起第四泰山一陣。 咪佢可以同啲動物講嘢噶，直情。 我係講到佢本身要控制 動物，真係唔係好正常啊！有啲嗰啲好古怪，有啲魔神嗰啲嘢噶。 嗯。 唔係，其實之前嗰度真人版好似有㗎，好似有拍呢啲怪嘢落去㗎，我冇睇過啊，但好似我睇個介紹，好似係有啲怪嘢嘅。 係。 唔係正常㗎都係啊。 嗯。咁而家如果你同啲人講話泰山啲人會唔知係咩嚟嘅，除非睇嗰個卡通片，即迪士尼嗰套 咁 樣，係咪迪士尼嗰套？ 唔係，因為而家好多時候你啲真人版咧，而家佢唔係佢呢套我諗都係嘅，佢會好想講翻佢即係帶翻佢去城市，佢唔可以習慣到啊嗰啲，佢會講呢啲故仔咯。 嗯。 即係個 focus 喺一個野生長大嘅人，到底可唔可以翻返去城市度生活呢樣嘢？ 係。 係咯，我諗佢都係講翻呢樣嘢多啊。 嗯， 但如果你泰山本身是讲翻佢喺森林里面嗰啲奇遇啊，嗰啲就另一种核剧种嚟噶嘛， 吓 系咯，嗰啲历 系唔同系啊，而家成日讲都系同城市人嗰啲问题嘅，好似 系咯系咯，变咗呢种古仔啫嘛，即系有野孩子嗰啲古仔咯， 嗯， 系啦，咁你带翻佢去城市，到底佢可唔可以做翻个普通嘅人咧？咁讲呢啲都变咗，系咯， 嗯。 咁呢啲當然就係一個比較私人嘅做法啦，就係、是、玩呢啲啦。 係第四泰山嗰度變咗格鬥咯。我套人無端使打中國拳法，跟住又打鬼佬嘅摔角，跟住之後再打殭屍，跟住最尾打複製人啊嘛。 我覺得 係佢個流程。 要拍第四泰山先會得啊！真 係。係啊，我 call 住呢啲題材，啲人會中意呢樣嘢。 而家先中意就係阿曾要肥婆，呢得啊呢。系应该特务咩特做阿珍啊，唔系下次嗰套叫泰山啊，叫阿珍啊， 系 泰山系配角嚟嘅， 唔系佢本身我系啊，佢本身第四泰山入边都系阿珍好大，佢成日俾佢老婆打佢猪头咁嘅。 我觉得特务咩特要开翻套吓，叫肥珍啊，呢套应该会大卖，信唔信？ 好过直接拍到泰山咯， 即系佢里边都有泰山噶，佢都好有型噶泰山啊，佢专系搵啲靓仔嚟搭佢噶嘛。 是 的，你喜欢找誰做啊，你找雷神做都可以的，他请得起啊，我觉得 是 的，他是他做阿珍，哇这里还不大买，一定大买， 我会大买的，原本我想说应该好过原本大山， 真的这样拍我都看，我都看啊大佬，虽然我不喜欢看特务咩特务，底色大山 OK 不够癫啊，特务咩特务就是因为太正常啊大佬， 系 啊 ，OK， 咁啊睇下嚟紧套泰山又点样啦 ，OK， 系 丑女 咁啊，系、okay, 另外 泰山系边个嚟嘅？ 系咪日本嗰方面咧？哦，政治家椰子啊？ 咪头先你话泰山有冇讲话泰山边个做啊？ 泰山边个做啊？ 唔识 泰山嗰个男主角系做，我未讲个男主角，泰山就系嗰个咩 True Blood 啊，入边我有个男仔做嘅，我唔 系 好识佢嘅， 即系做电视嗰、那个， 系啊。 哦 ，OK， 即系又系啲靓仔啊，系咯， 系啊， 唔识啊，嗰啲唔识啊，噏唔出名添啊， 唔系，好似瑞典人嚟嘅， 哦 ，OK， 好似系，好唔知，我个姓唔知咩叫，好似阿力山大唔知咩，我个名真系唔记得， 总之大家都唔识噶啦，讲嚟都唔冇谓啊， 唔系好同你睇电视，如果有睇嗰套 True Blood， 可能就识嘅， 哦，即系都几有型嘅，系嘛， 哈哈哈 ，OK， 好，咁啊讲咩啊， 啲身形好有型咯，佢就喺个预告边都好大只噶。 咁、那個樣得唔得嘅？都 OK 嘅。 個樣普通啦，就我覺得。 普通嘅啫。 哈哈，即係我咁啊，我標準啦，我個普通啦。 好，咁講另一個片頭啊，哇！呢、這個唔係有幾個啊，咁個樣我日本唔止一個啊，就係、是、首先就呢個貞子就 VS 阿加椰子。 係飲品嚟㗎。 飲品貞子再加椰子好結嘅喎，大佬。特飲嚟啊！ 系 啊，Peanut Colada 呢个应该叫做。 哦，唔系，人哋话饮麦精嗰时候加精噶嘛，啲人佢。 麦精真系有精噶嘛，菠萝包真系有菠萝啊嘛。 系啊。 系多屎真系有屎啊。 咁呢个都系呢个精子加椰子啊。 Peanut 系一个特饮嚟啊。 唔系 Peanut Colada， 我呢个 Peanut Colada， 因为精子加椰子。 系。 OK， 咁啊做乜嘅呢套嘢？唔知喎，睇咗画头都莫名其妙嘅。 你搞咩？ 系 好莫名其妙啊！ 系唔知啊，但系一睇见佢个标题出嚟，应该系笑片咯。 哦，系啦，你永远呢啲咁嘅 crossover 都好少唔系笑片啦，系嘛？ 系啊，就算唔 crossover， 一精子都变咗笑片啦。 系咯，你都咁 crossover， 有咩可能系正经啊？ 系咯，两只唔拉家嘅嘢走埋一齐，点会唔系笑片？好似近时阿 Freddie VS 嗰个阿 Friday the 13 系嘛？系啊，嗰个系啊，嗰个系 Jason 好似 系 Jason 系。 系啦， 系咯，点会唔系笑片咧？其实我觉得 A V P 都系笑片嚟嘅， 系， 我觉得系笑片噶， 系。 咁呢 唔系即系张元之都系咁啊？咁但系日本仔佢呢套点解即系好似 Facebook 号有人留言啊？咁点解唔加埋其他啲富江啊、连后女嗰啲一齐打麻雀咪先咯？ 咪打麻雀搞唔掂啊！因为佢两个太慢啊！加椰子同阿正子咧，摸牌摸成日先摸一圈啊！ 哦，唔系一日四个组成一个联盟啊！ 唔系，即系如果佢咁搞法咧，成套戏就系打一圈麻雀嘅，搞唔掂。佢我觉得佢应该咧系拍成一个蒙面超人啊 ，Ghost 里边其中一集啊，一个剧场版系嘛？ 系，嗰啲魂也系召唤佢哋噶。 系啦，召唤佢哋系唔够劲啊！嗰啲伟人唔够劲啊，要召唤啲恶灵啊，要啊。咁贞子召 喚，咁啊，贞子有啲穿越空间能力喎，应该 系可以喺电视度走出嚟， 喺啲魔女睇走去， 又有病毒啊，几犀利啊，系嘛？ 系啊。 咁到底呢、這个阿家爷子有咩用咧？ 唔知道，搵到个咩俊雄出嚟扮猫叫啊！ 再扮猫叫，除咗只猫叫呢个之外咧，佢本身系可以啲关节，你话可以用向 哦，系啊，佢啲格斗技应该佢啲关节不断咁扭去不可思议嘅角度出招啊，变咗 冇错啊，可以咬转头扮蜘蛛又得啊，金蛇前尸手又得咁啊，咁啊好啦，咁富江嘅梗系有呢个嘅再生能力啦，唔使讲啦， 系啊，系可以变好多个啊，复制自己能力啊， 系咯系咯， 即系变好似。Hero 上面有条剪嘅手指公仔，变咗个自己。 嗱，咁啊，裂口女嗰个做咩？ 我冇啊，都咬人啫，呢、這个最渣系嘛？ 裂口女就咬人同埋大切断啊，其实就即系亚马逊啊，亚马逊嘅能力啊。 唔系，但我睇过啲新版都搞笑喎，佢话唔知点样，佢即系另外一个人杀咗佢之后，我条友会自己变裂口女喎。 哦，系咁咩？ 即系佢嗰个，我见到有个新版睇咯，即系佢有啲，因为好多啊，拍咗入去，跟住有个版本系。有个女仔唔知点样杀咗个裂口女，跟住佢自己临尾都变裂口女喎。 哦，即系恶咁又会， 可以传染咁喎。 哦，咁样。 系啊。 唔知有冇听过呢、這个。 哈哈，唔系佢好多啊，拍咗。 系咁嘅，你讲嗰套戏系咁啫，平时唔系咁嘅。 系平时唔系咁嘅。 系咯，系啦，可能系噶。呢套喂咁样拍会唔会大家听落都好睇啲啊？系咯，将佢变晒做嗰啲召唤兽啊嘛。 吓，唔系而家都似召唤兽啊，其实我怀疑。其实系咪佢套戏入面有两条女喺度斗法嗰时召唤佢嚟打决战啊？所以 保护地球啊，系嘛？ 因为打外星人咯，是用啊， 系嘛？恶灵变成恶灵联盟啊？ 唔系，佢好似两嘢嚟嘅，其实系咪啊？梗系即系鬼嘅另外一只，我觉得精子其实本身都唔系鬼啊！佢好似佢系嗰啲 都系鬼嚟嘅。 我感觉上好似变咗唔系鬼嚟喎，精子佢成日解释到好似佢自己复制自己好似啲病毒咁嘅。 我啲后来嗰啲版本啫。 系咯，我觉得唔系鬼。 初都系鬼嚟嘅，后屘搞搞变咗科幻片嗰啲唔好。 系啊，科幻片嚟噶，佢复制自己噶。 后屘嗰啲唔好理佢啊。 即系话系超能力者，跟住复制自己可以复活噶嘛？话佢搞嗰本笔记。 佢系一个有超能力嘅鬼啊嘛，你唔记得初头讲，所以好难对付噶嘛。 系。 即系佢一只 X 名鬼，你明唔明？ 系 系啦，X-Man 都唔够劲，仲变埋鬼更劲啊！ 系 系，所以你话呢个系咪一个超人片？呢个系超人片嚟噶，念写能力啊嘛，佢有唔知有咩用啊？系咩用啊？念写能力啊？ 唔系预知啊？ 佢又唔系预知，又念写啫嘛。 系答问题咁样系喂？ 念写啊，即系佢可以投影一样嘢落个菲林度啫嘛。我唔知战斗上有咩用啊？唔知咩用 啊？咪死咗之后咪有咯，咪穿越空间能力佢。 唔死啊！有一样嘢就系 Photoshop 能力啊嘛，再改图。而家唔使啦嘛，即系学生声员话斋，自从有 X 光机之后，佢都唔使搵佢做啦。自从有咗呢个 Face， 有 Photoshop 之后唔使搵。 有 Photoshop 之后就唔使搵阿精子，所以跳井死。好啦，咁啊讲另一个话头啊，犀利啊，就咸蛋超人 X 係啦，劇場版。哇，今次呢又玩超人唔知幾多兄弟啦，唉，冇數過啦，超人幾兄弟㗎嘛，係啦。咁但係佢又唔係話點樣好怪喎，佢又即係呢度湊幾個，嗰度湊幾個咁㗎喎。 咪拉夠數喎，咁都唔係兄弟喎啲呀。 係真係拉夠數，無端端又有迪迦啦，跟住又有吉田啦，咁跟住又有阿 Zero 喎，係咪，跟住又有 Lexus， 係咪， 係。 有邊個呢？好似係呢幾個啦，係咪， 好似我冇睇完片啊，其 實。哦，你冇睇到喔。 係啊。 係啊，咁 唔緊要啊，但係點會 Lexus 切出嚟都係變咗最雞個形態㗎嘛，你話。 係。永遠最佳形態。喔，咁我睇返今集嗰個電視版我又明喎。今集電視版竟然嗰個副隊長即係個女人啊。得到咗嗰個 Lexus 嗰把劍仔呢就佢變喎，原來 Lexus 係。 喔，咁唔怪之啦。 係啦，即係原來佢而家係呢將嗰個能力呢交俾任何有嗰個需要或者突然間有嗰個意志嘅人啊。咁即係話其實係任何人變嘅可以係。 咁你話 Lexus 係咁你哋全部都係咁。 佢而家當係咁，唔係 Lexus。 是 Lexus 是這樣的，即是他變成沒有自己的 Lexus。 不知道，總之他突然間出現那把東西他就可以變咯。 是。 是啊，那可能他這個劇場版又玩到不知道什麼人到這樣，或者他有沒有個人間看都不知道。是啊。是沒 有。 他永遠都是由最雞的狀態 變起咯。是啊。 是啊。 但是其實他最雞的狀態不是應該再雞一點是變成即是個電影裡面那個版本的嗎？ 是啊，我是啊。 那個雞一點。 不是變了，現在他是不是變了紅色的時候那個版本 佢唔係啊，佢唔係紅色，因為佢一變咗灰色嗰、那個仲衰啲啊。 灰色嗰、那個 是最雞啊、哦，真係最雞啊，係、 哎、 真係最雞版 Lexus。咁啊，唔知佢啦。唉、哎，咁因為有 Lexus 一變翻最強版，一變做阿咩話阿羅亞就唔掂啦，即係佢勁曬噶啦嘛，唔使打噶啦嘛。 哦，係一變羅亞唔使玩啦。 羅亞係超人王或者甚至以上嘅力量啊，係咯。 係佢同佢一啲。超人王嗰就喺我啲咁样一出手已经即刻搞掂嗰啲级数 超人王嗰个级或以上啊，其实 系啊， 系啊，咁唔知咩神嘅级咁，唔可能佢变嗰个状态就唔使做噶啦，套剧系啦， 咪全部啲怪一嘢打上头再射爆佢，即系两招搞掂咗，好似佢套嘢咪一嘢打到头飞上之后即刻射爆佢， 唔使咁烦噶，好似求其举起啲唔知咩嗰只嘢就死啊，一招都唔使出啊，好似。招攤返啦大佬，唉、哎、求其 但係佢一隻嘢已經講到係複製佢喎好似話。 吓邊隻嘢 咪上次去電視版佢臨尾打陣喎佢同得。 係嗰啲外星人複製佢但係差好遠㗎嘛。 係呀但係差唔遠一嘢搞掂。 係喔好流嘅好似相比佢係。簡直係廢柴嚟嘅。 係呀咁如果佢其餘嗰啲版本有呢個狀態咪唔使做所以永遠都係最雞嗰個樣。 佢個複製嗰隻個距離我諗唔止係揸古同高達嘅。係揸再揸好遠嘅應該。咁所以冇得打咁就係 冇啊即係其余嗰啲冇啊都係咁喎咁 吉田 你話下吉田係咪無端變咗隻大隻佬啊 吉田係啊佢唔知搵最高大嗰個皮套演員做啊大佬佢高咗晒你大隻過我睇到我呢個吉田嚟嘅咩點解啲身形好似超人 G 咁樣嘅大佬超人 G 大家記得呢個澳洲拍㗎嘛鬼佬扮㗎嘛 係 好灰唔嘅身形咁當然佢個質地就比較單車衫啲呢咁你睇落個頭細㗎嘛丁咁大㗎嘛。 係彈性啲嘛佢嗰件衫嗰時候 因為佢個身形比較灰唔呀個頭咪好似好細㗎嘛。 喔係係。 咁今次吉田有少少咁嘅 feel 㗎俾我。 嗯。 咁好心佢唔好搵我咁高大呀就吉田不嬲都唔係咁高大。 唔係一個瘦佬㗎嘛。 即係佢就算唔係唔瘦都唔使嗰個咁高大呀成嗰個嘩你搵佢搵阿洛舒華真係加扮呀。咁大嘅成日超人之身形嗰個怪啲㗎唔太誇張呀。雖然我知佢哋好俾面呀吉田但唔使咁掛啦，係啦。迪迦咧就瘦嘅，似嘅，似翻嘅，係。 嗯。 其他人就唔知啦，誒個影都影得唔好清楚，睇唔真。咁今次我諗啊 ，focus 都係 focus 喺迪迦多啲嘅，因為我見到佢有吉本多美香變咗個四眼婆啦，係嘛？ 係。 需要做咩啦？咁啊，長野博冇做啦，應該係嘛？ 係，佢冇嘅喎，變咗又係皮套出現啦。 即係大五係嘛？係咪叫做嗰時唔記得模式咪叫大五咧？ 好似係。 係啦，冇啊，好似冇喎，冇做喎咁到底邊個變迪迦嘅呢唔都係嗰個細路仔 即係踢皮套嗰啲人。 嗰個細路仔邊個嚟嘅呢佢個仔嚟 唔係佢都變到即係好似阿邊咁喎。 唔係但係嗰時唔係好似做過一個 OVA 咪有講過佢個仔嘅。有講過啦又 冇睇 過。個仔又做咗嗰啲防衛隊咁㗎嘛係囉。 係即係可以變迪迦佢呀。 好似有啊不過好似好雞㗎嘛又係初初係囉。 唔知啊，唔知佢讲咩啦。不过就总之又讲翻啲咁嘅迪加石像啊，啲咁嘅。 唔系，都系插翻出嚟啊。 系啊，都系讲翻啲嘢啦。总之睇上嚟好似啊， 唔系，好似我成日讲咸蛋出嗰边，佢玩唔到咩，佢一定要系插翻旧嗰啲嘢。 即系佢又翻兜翻嗰时嗰啲超人几多兄弟嗰啲咁咯，我觉得今集 系啊。唔系你无面超人都系玩，但系佢正常系玩上一套嘢，多数都系。 冇啦，近排啲咸蛋超人啲剧场版都系搵个理由打次咁咯，变咗 嗯， 系咯，我好过上次踢腿就算噶啦，我都冇咩要求啊，系咯，唔好踢圆圈就算啦，系咯。 系。 系。成套睇啲女又踢圆圈，唔知做乜啊？ 系。 系啦，咁啊睇下到时几时做嘅呢套，应该都系新年到啦，我谂日本系咪会唔会？咦唔係喎，三月十二？哦，咁古怪嘅。 哦，三月先做。 點解呢？係囉，咁古怪。唔係通常都係新年嘅咩？哦，得 嘅 喎，係囉，係囉。唔知可能費事同阿鹹蛋超人撞喎。唔係唔同想同無面超人 撞。無面超人撞。 係囉。或者唔想同啲怪獸手錶撞啊，輸輸啊大佬。 輸硬啊。 無謂啦，係呢啲你哋玩啦，我三月先做。可能係咁啊。三月空檔，大家睇睇下嚟都幫襯啦，咁樣啊。OK， 好，咁仲有冇其他想講嘅？ 哦，你話戰隊啊嘛？ 哦，嗰、那個你講個嚟緊個新嘅動物戰隊係咪？好似叫做係嘛？ 係啊，等我諗起上次嗰個咩？ 動物戰隊咪之前啊？ 係啊，邊個？ 特首咪嗰咩話？ 特命戰隊。 係啦、啊，玩嗰、那個。 係咯、啊，我上次玩咯，咪變咗改變咗空間咯，咪做咗個。动物战队 咯，嗰个咪叫动物战队系啊，我怀疑 而家又嚟多次动物战队， 我怀疑佢都系由咁样衍生出嚟嘅咋。 唔错，上次嗰个动物战队搞笑啲喎，好似佢咁快。 如果佢拍嗰套，我真系睇啊，因为佢扮翻嗰啲旧战队嗰啲 feel 啊。 唔系佢有埋嗰啲剧情啊嘛，又中意条女又唔知咁样，跟住 中间又死咗一个，要换一个人啊嗰啲啊嘛。 系啊， 喂，如果真系拍正啊，我嗰套 唔系我觉得要玩翻啲怀旧 feel 嗰啲剧情摆翻去再做，有兴趣睇 咯。正啊，跟住嗰啲机械人就成个箱咁样嗰啲咧，不过今次佢都系，佢都成个箱， 系 点样箱？ 但你话似 LEGO 多啲啊？ 我觉得似 LEGO 啦，佢哋有人就话系即系好似系啲格仔砌出嚟 ，pixel 砌出嚟啦，咁。咁但有啲人就笑佢话似大陆嗰个嘅数字合体啊。 係。 数字合体咁其实真係都系嘅 ,1234 咁样咁砌埋嗰个机械嘅。咁我觉得佢其实数字合体再捞呢个咩日本嗰个叫做系咪汉字嗰个呢嗰、那个即係将汉字。 变动物嗰、那个。 係啦係啦咁佢啲汉字都系动物嚟嘅。即係嗰啲丢嚟屎忽嗰啲呢。 係。 丢嚟屎忽系四隻动物两加隻炮啊。雕炮嚟屎忽咁样，咁合体嘅动物战队系嘛？ 系，唔知系佢啫。 咁啊，嗰个好笑咯，见到嗰几个伤我，唔系啊，大佬。 越嚟越流啊，佢哇，做到好似。 系咯，我呢啲咩事喂，无线都整到噶咯，呢啲。 唔系，好似系咁，佢哋缩减个成本，缩到就唔知点喎。 我觉得佢又唔系成本嘅，但系我知唔知 idea 点解咁差嘅，大佬？ 唔系可以玩嘢，冇嘢好玩，特登搵埋九唔搭八嘢串埋一齐咁嘅嘢。 又要系格仔咧，都唔明喎，咩意思？或者 LEGO 咩意思？点解要咁咧？ 唔知咧。 系咯，咁如果系咁样，佢系 LEGO 战队啊，或者格仔战队啊，因为 格仔拎个四仔出嚟先啊，唔系三仔，四仔唔得， 打晒格， 要打晒格拎个三仔出嚟先。 佢唔係佢變身嗰陣，首先打曬格先啲個人啊！ 唔係佢應該有個 CD 盤，跟住攞隻三仔裝落去嚟變啊嘛！要攞隻三仔嚟裝，跟住攞錯咗冇格仔四仔咁樣變唔到啊！ 四仔變唔到啊！ 係啊！ 定係四仔再加翻格仔啊？要就係 唔知啊？ 係咪佢啲？係咪佢啲主角突然間除衫啊？ 跟住打翻個格仔變身啊！ 除衫就跟住打曬格仔，跟住嗰格仔開始變大，跟住就咁樣變身嘅係嘛？ 係啊！ 啊！起格嚟变身就犀利真系。OK， 咁呢个啊乜都唔知嘅，就系见到一堆咁样嘅，即系叫做产品啦。其实都算系系嘛，都几吓亲嘅真系。 嗯。 同埋佢咪嗰个人嘅心口好似画咗只动物喺度嘅，好似我记得系嘛。 系嘛？ 因为我知嗰个战队造型啊。 哦。 几个系。 咁佢会 O 唔 OK 定个样又好衰啊？ 而家唔系对住啲图啊。 唔系我呢度啱啱见到 啊！我唔系对住啲图啊，我唔记得啦，我凭记忆嘅啫。我记得好似个心口好似系有只嘢嘅，系咯。 嗯。 个样感觉上系咪好过近几年啲战队啊？个样 本又本身又唔系好衰嘅，佢主要个机械人 系个机械人特别衰嘅，好似话 个机械人三个牛奶箱组合力，咩事特咯？啊呢下嘢最恶顶嘅吓，嗰几个人变咗出嚟个样，我又觉得又冇嘅 ，OK 嘅都正常嘅吓。anyway 啦，到时睇嘅啫，都系吓咁啊。而家可能都系要争取人哋闹啊，我怀疑吓，即系有人闹有话题啊。 哦，系佢整啲怪嘢出嚟，等你话佢，咪有人讲啊。如果佢正常上咁一部嘢冇人讲喎。 即系如果系好即系好普通嘅一个 正常。普通正常咁样冇啊。 咁你话冇乜特别啊嘛，咁啊整特别啲，仲特别。 系等等俾佢闹啊， 系咯。咪同埋佢最得意咧，佢嗰几个牛奶箱系好细嘅啫，佢攞出嚟好似只牛奶嘅扭起色咁细嘅啫。 系。 咁点样会变咗咁大个机器人咧？我又唔知道。 我要睇先知啊！ 即系意思咧，佢件玩具咧，其实系一比一嘅。 嗯。 即系佢其实个战队嗰个嘢攞出嚟嗰嚿嘢。 即系佢攞出嚟都系唔细嘅，本身手。 但系点解佢会变咗咁大？即系佢首先嗰嚿嘢变咗只动物先嘅，扭下扭面 咧。系。 咁点解合咗体又变咗咁大？我唔好问我唔知，因为而家集团都系见到啲图啫嘛，系咯。 揾阿哆啦 A 梦揾个放大电筒照一照啊！ 唔知佢做咩啦？我觉得都系方糖嘅，应该多数呢、這个，即系呢个东西系啦。 嗯。 啊，咁啊，讲埋个哥斯拉啊，哥斯拉佢话攞咗个一幅图出嚟啦，咁呢个应该系7月29号上画嘅。喂，个哥斯拉系原系玩紧元祖个样喎，直情。 系，个嘴好似有少少骨骨地 好似。好衰个样，其实都。 唔系，系好衰，只咬细喎，系嘛？ 好似个芒果咁啊，我觉得个样好似。系嘛？芒果个样啊，大佬，系啊。 唔知啊。 好細咁，跟住嗰啲背鳍又好怪，後面咁喺後尾枕咁樣生長。 係。 咁佢就直情係回歸原點啊！講明今次要係啦，咁啊唔知啦。OK， 咁啊睇氣氛嘅啫。咁到時可能隻嘢又回歸原點，即係話睇唔真㗎啦，會黑麻麻係咪？ 黑盤睇唔到。 你見到隻腳多，見個頭咁就冇所謂啦。都唔知係咩。 見到個肚腩啊！見到個樣。 見到條尾同隻腳喺度踩啊嘛。 系同我肚腩喺度行嗰 啲。今次净系暂时就见到啲人走烂啫，喺啲片就乜都未见到。咁啊，不过咁我都有信心嘅，系啦，点会差啊？ 嗯。 不过我冇谂过去玩到元祖到呢个程度。 你谂住去翻九几年嗰个啊？我咋？ 即系都系我哋心目中个样，冇谂到真系去到第一代，冇谂到呢个程度嘅。OK，anyway， 咁或者 OK 嘅，到时做咗出嚟。 睇咗先。 我仲有一个画头啊，都要讲啊，就系啲美人鱼啊。 哦，周星驰嗰个。 好嘢啊，呢个好嘢系啊。咁佢哋话佢嗰个差佬喺度不断，佢话系半人半鱼，咪画咗好多个半人半鱼，都系好古怪。咁佢哋第一就话画嗰个系周星驰画嘅，其实嗰几个图系周星驰亲手画嘅，佢哋咁讲啊。咁第二佢哋话咧，根本嗰幕戏系抄海贼王嘅。 系。 系啊，就画嗰个人鱼画到即系。总之话嚟话去都唔系美人鱼嗰个组合啦，系啊， 系 系啦，咁啊，同埋大家都闹紧就话呢套戏系大陆片嚟噶，即系直情系，即系佢哋讲到咧，周星驰已经出卖咗香港人嘅，一拍嗰啲戏就拍俾大陆人，即系我哋睇嚟唔觉得好笑啊，会 系正常系啊， 个口味啊，连个口味系 个口味唔啱我哋啊， 唔啱我哋，冇错，系就系咁啦。咁啊，港囧个败队威立过少少啦，嗰时我戏院冇睇，咁但系。即系佢系咯，就系呢啲咯。即系佢话唔系，嗰套原来唔系傻嘅，系咯。 嗯， 佢都有嘢讲嘅，系咯。不过 anyway， 即系话佢个口味咧，其实都系拍俾大陆观众睇啦，系咯。 嗯， 唔系拍俾香港人睇咯，系大陆观众眼中嘅香港啊，系咁样。 嗯， 系就系咁啦。即系如若在花见，你点拍都唔会似日剧噶啦，即系明唔明啊？系嘛，冇可能似日剧系咪？ 系 就系咁啦。好啦，咁有冇补充？仲有冇咩玩具或者任何其他嘢？ 嗯，玩具， 好埋 哦，玩具下先，哦，冇乜特别好似都。 有冇喺度出咗啲乜，或者未入嚟紧会出啲乜咁啊？ 暂时都系冇啊，年尾咯，冇乜特别。 系咯，啲电视剧又优太贵咁，所以就冇。 哦，系啊，你全部啲美剧嗰啲都停。 冇嘢讲啦，好有冇？冇嘢补充，冇嘢补充。讲下礼拜咩做噶咯？ 系啊，星战啊，就 冇咩做噶啦，系啦，就一套星战啦，系啊，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系啦，其他人都让晒啦，走晒啦 ，OK， 唔敢同佢面啦，唉，一套，咁下个礼拜会唔会个 list 冇嘢嘅？ 得一套戏，落画啲其他啲全部要俾佢上啊。 哦，唔系，应该有嘅，不过 唔做住啊， 啲人气好低嘅，嗰啲入场都。 你得翻几场啊嘛，拨晒做星战啊嘛。 唔知啊，十零场啊嘛，跳。 系啦，咁啊，全部都星战啦 ，OK， 咁啊，下季讲星战啦，走唔甩噶啦 ，OK， 咁啊 ，OK， 咁跟住再下礼拜就系圣诞噶咯，系咪啊？ 系啊， 10月24噶啦，仲唔喺平安夜喎？咁系咪做呢个怪兽手表诞生的秘密喵啦，小王子啦，系咪同埋呢个叶问三系咪系咪嗰日咧？ 唔系啊，月尾先做。 叶问三都唔系 ，OK， 唔系 ，OK， 小王子啫，系咁啊，跟住咧12月31啦，嗰个礼拜就叶问三啦。怪物之子啦，系咪？史洛比系几时？史洛比系咪都好似系咪圣诞啊？唔系，系咪咧？史洛比好似下个礼拜冚我沙窝，我见到咁僵， 褪咗出嚟喎。 喂，唔系嘛？史洛比冚沙窝死紧。 哦，唔系优先场啫，18号。 优先嘅咩？哦。 啊，正常系24号。 哦，咁样 ，OK， 即系圣诞先系正常 ，OK。 系啦，咁叶问都会喺19号有优先场喎。 哦，嗰啲系优先场嚟嘅，唔怪得啦，唔怪得。即系正式就唔系同沙窝冚啊，都系嘛。 嗯， 系。系啦，咁啊，叶问就好快啊，下年会同大家见面啦，喺星球大战入边有叶问啊。即系甄子丹。咁有人讲话佢个角色系盲佬嚟嘅，唔知点解，同佢揸碌棍啊，可能。 哦，系啊。 系嘛？咁同埋咧就話嗰套嗰集咧，即係嗰個所謂係咪叫無賴一號咧？亦做佢哋話亦做合道一號，但係嗰個字咪亦做無賴會啱啲。咁佢就話嗰個古仔係會係喺地面戰為主嘅，即係大家就唔好 expect 嗰個會有咩好多太空，因為佢哋都係嗰班人去偷嗰個死亡星嘅設計圖啊嘛。咁我相信都係人去打嘅，主要係同埋可能都會唔會真係幾功夫咧？會唔會咧？ 哦，係話 佢真係有功夫嘅如果唔係揾阿甄子丹做乜嗬？ 係啦，冇棍啦，最 衰。喺度唔同嘅，佢哋講咗啦。咁而導演好似就係咪 Monster 啊？即係哥斯拉導演拍。 嗯。 好似其實拍咗㗎啦，已經係搞緊後期，好似係嘛？係。係。咁下年就另一套嘅星戰就係呢套所謂合道一號啊，有甄子丹。 會唔會年年？咁係咪年年有一套？ 年年有，係都有一套 ，at least 一套。啊！呢、這個 by the way 頭先講漏咗咧，係即係太多嘢講，就係話原來佐治盧卡斯最初嘅。星戰嘅構思咧，佢都係諗住咧，佢就係拍一套 Star Wars 嘅啫。咁跟住就會 spin 其他嘅嘢出嚟嘅。嗰時最初係咁嘅，冇諗住拍咁多戲套戲嘅。 嗯， 戲得一套嘅啫，嗰時諗住。咁後屘就算拍咧，佢都可能會唔同導演唔同人做啦，唔好煩啦。唔同人做意思即係 Even 個古仔唔係講佢哋啊，即係佢嗰時已經諗個古仔咧，可能第二集咧可能已經係講 Obi-Wan 後生啊，佢係咁諗嘅，係啊。即係講啲唔同嘅時空啊，咁用第二個人做主角，嗰時已經係咁嘅構思。咁而呢個構思就擺落嚟一新嘅 project 就係咁啦。所以嚟緊咧就會有呢、這個Han Solo 轉啦、啊，或者係呢個 Boba Fett 轉嘅。咁但係嗰啲就未定實點樣搞啦，係啦， 嗯， 就咁樣啦。但係就已經有咁嘅 plan 啦。咁而家就招募緊呢個Han Solo 嘅新演員嘅， 嗯， 係啦。咁其實係咪應該又係揾翻阿 Star-Lord 去做會最似咧？因為 By the way 這個又是嚟緊會拍啦，這個 Indiana Jones 係 係啦，所以而家手頭上啲 project 搞完咧，佢哋就會再開 Indiana Jones， 咁到底又係揾翻福伯，好似又係喎今次係啦，咁、 嗯、 到底幾時先換新嘅 Indiana Jones 咧？咁到底阿沙羅又有冇機會做咧？即係做阿福伯嘅二號咧？咁樣咁啊睇啦，係啦，係啦，咁我就覺得佢係以而家演員嚟講，佢算都比較適合嘅，的確係。 近早肥仔 我唔好讲以前啦，系咯，嗰 个样有变埋啊！过去 佢成拍过一个同阿黑武士决斗啦，系嘛？嗰段短片 系摆咗上 Facebook 啊，先 系啊，有啊，咁啊，一个肥波咁大个肚腩，对住件神褛咁啊，玩阿黑武士啊嘛， 系佢喺度俾佢斩啊，系 吓，佢避开啊嘛， 系 咯 ，Oops 噶，玩阿黑武士。 个肚腩着到呢个波咁啊，个面又肥啊， 唔系特技嚟噶，真系咁大个肚腩啊嗰时 系啊， 系啊，即系佢扮揸不对黑啊，我都可以，或者扮嗰啲肥猪啊，揸不对黑咪有啲肥野猪咁嘅夹嘅， 系， 佢扮嗰啲唔使点样嘅，茶绿色就似噶啦已经， 系啊，黐个猪鼻啊， 黐啲牙啊嘛， 系啊， 好啦，咁啊1月2号啦，就会有呢个新福尔摩斯啦，咁啊。 真係講佢真係返去古代嘅，我都唔知點樣發生嘅呢、這個。 嗯。 咁到底佢係真係講佢現代人返到去呀定咩嘅呢？ 其實我福爾摩斯向現代派㗎。 係咪呢？因為佢好怪喎，佢又唔識戴嗰啲帽喎，佢話你一係福爾摩斯，所以你要戴啲頂帽，咦咁怪嘅，咁佢咩人嚟㗎到底？ 唔知喎啫。 唔好真係現代返去嘅，咁啲科幻片喎。係啦，咁1月7號就應該真係做爆漫啦，真係1月7號先做喎，雖然而家有優先場要等到1月7號先正式上，佢咁寫，係咪定就唔知？咁1月14呢就第五天劫啦，係咪？ 係。 所謂第五波啦。 係。 2月4號呢就去死侍啦。啊、2月25號呢個犀利啊，呢、這個就係啊霍金都扮女人啊。丹麥女孩。 係。 丹麥女孩唔係女嚟㗎，係霍金嚟嘅。大家頂唔頂得順。佢、啊、就飾演一個即係有即係即係女性傾向，即係佢哋想變性嘅， 係啊，呢個係佢老婆搞起嘅，不過佢老公。 佢老婆揾佢扮一個女裝，畫一幅油畫咁樣開始嘅，咁但係嗰啲比較舊嘅年代就連變性手術好似都冇嘅。 嗯。 係啊，即係佢唔係講現代嘅，係啊，咁到底會點呢？咁就話呢套戲翻咗又攞獎喎，係啊。 係。 係啦，咁啊真係，係咪大家頂唔頂得順啫？嗱，嗰個女其實係啊霍金嚟㗎，你搞清楚啫。霍金 是个演员，是 个演员啊 ,OK, 咁有兴趣去睇啊。好似北美咪做咗啊，好似呢度已经。係咪好似。 佢未做咗咩？佢未啊。 佢做咗咪未做嘅 ,OK。 未做 嘅。香港而家就话月廿五啦，咁大家等下啦。咪咁我讲笑啫，咁虽然佢呢套你睇下好似好咩，但我谂呢套系有几应该会好睇嘅。 係。 应该好睇嘅。咁呢啲讲演技㗎嘛，呢啲故仔係咯。 系，你都睇佢点样嘅？ 系咯，睇佢演啫。咁我谂佢一定演得好啊！上次做咩木星战记嘅，放心啦。嗰套我分分钟系人生污点嚟嘅，应该吓，因为平平好戏嗰套入边都冇戏可演。 套都做得到，系咯呢套做唔到嘢， 做唔到真系做唔到。O K， 咁三月三号咧，哇！喺香港都做呢套啊，埃及神战又唔系战神，埃及神战咁啲名字都好怪嘅，而家啲中文名嘅。God's Egypt 啊，即係話之前話戰狼三百地做埃及神嗰套啊，好多埃及神嗰度咧，佢變身先係變九頭人嗰啲嘅， 係 嗰套三月三，而家就咁寫，可能都隨時再變。三月十咧就有呢個赤城者啊，末世國整國末世整國，即係嗰個咩啊？嗰套叫 Divergent 嗰套嘅第三集係，完㗎啦，係咪應該係嘛？ 好似话冇分开啊？ 冇喎，冇话分上下喎又。 系 咯。唔知啊，不过而家都话天食啦，而家都话想继续 Hunger Game 啊。 系。 我唔知点继续啊，又前转后转咁喎。吓、啊。 食餐饭都有个前转啊。 冇啦啩。 未食饭之前食一出啲头盘啫嘛。搞啲花生一拍一套啊嘛。 真系惨啊，大佬。咁系咪仲系 Jennifer Lawrence 嘅咧？ 真係唔知喎、啊、因為我見到佢喺北美嘅票房雖然套嘢唔係咁好，但係啲票房勁兩億幾喎、 啊。喔、哦、咁唔會差到邊嘅。 係喇，我就話反而即係你本身佢話正嗰啲人士可能一億都過唔到。 喔、 哦。即係啲票房。 係。 即係其實好多而家都唔係睇套嘢好唔好睇嘅，真正。 唉，唔關事唔關事。都係 fans 向啦。 係呀，而家都話咗服務 fans 㗎嘛，啲戲好多時都。 冇錯。3月24號蝙蝠俠對超人正義曙光啦、啊。四月22呢、這個咁啱唔啱嘅就係呢個獵人啊，即係雷神做嗰個白雪公主與獵人嗰個呢就做第二集啊 ,Winter's War, 但係冇中文名嘅暫時係。 暫時冇啊。 5月6號呢美國隊長3啦 ,5 月19就頭先講嘅呢個變種特工天啟滅世戰。係咁。 係。 冇啦，報住咁多先啦，即係如果淨係齋報科幻片啦意思係。係 因為6月嗰啲咪係人隻鬼嗰啲 啦。唔講住啦，係啦。OK。好啦，就咁上下啦。好，有冇补充？冇、就系啦。 好啊。 好，咁啊要系啦，再讲一次啦，叫大家要留意翻啦。我哋到底迟啲搬去边咧？咁如果买 AutoCAD 真系唔冇啦，会即系会关闭啊吓。咁到底会摆喺边？咁大家记得留意翻我哋Facebook 啦，系啦，系啦，快加入翻我哋听众群组啦。呢、這个如果大家未加入就系啦。唔系，咁其实就唔系一定要加入嘅，你要睇咯。咁但系如果你连 Facebook 都未有，可能睇唔到啊。咁大家快啲開返 Facebook 先，咁留意住我哋群組啦，最少你唔加入都冇所謂，留意住記得返嚟睇住，係啦。咁同埋呢最要就留意返我哋即係一陣會講到嗰幾個台啦，係咪？ 係。 OK， 好，咁我哋讲下 email address 先，就系呢个 tattoo@yahoo.com.hk 咧 ，tattoo@yahoo.com.hk。咁如果大家有咩爆料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啊，欢迎大家写信俾我哋，等佢大家回信嘅。咁啊，转个头咧会摆上 myaudiocast.com 就同 SciFi 四一一啦，希望仲未关闭啊。OK， 唔知几时关闭噶，随时关闭噶。OK， 吓，好，咁应该就会喺呢个香港网台 app 同埋香港播放 castquare.com 咧会见到我哋噶啦。好啦，咁同埋咧，大家記得加入我哋聽眾群組啊，就係、是、facebook.com/groups/ 339261276132嘅，339261276132嘅。好啦，咁我哋網上播放時間咧，就記得留意翻咯。咁如果想揾翻佢節目咧，如果遲啲真係唔見咗埋 Audiocast 啊，咁啊要睇下逢星期一香港逢星期一就係呢個 record 先啦。咁仲有呢個就係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好，咁同埋咧，我再講一講咧，就係、是、我係有另一個節目就同佢哋做咗一集 Open Sky 嗰邊，係啦，咁就零碎回憶，咁嗰集就講翻星戰嘅，咁大家可以去Open Sky 嗰邊聽翻啦，係啦，咁其實今次應該會整埋片嘅，咁但係而家就未上到線嘅，遲啲有再貼翻上群組俾大家即係睇下，好冇？係，咁大家捧下場喎，係啊，零碎回憶其實係一個講香港嘅啲集體回憶嘅一個節目嚟嘅，係啦。咁啊，好勁嘅，啲嘉賓好勁嘅，唔係即係自己嘅齋噏，唔係我哋咁嘅，即係平時係揾嚟好多嘉賓，咁我嗰集嘅對上一集係高志森嚟嘅 ，OK 嚇、啊，咁我係死啦，大佬即刻俾落去啊，俾下去啊，係嘛，咁所以我都話啦，喂，其實應該揾阿古天樂嚟講星戰啦，係嘛，應該揾我應該，啊冇人聽喎，我講啊 ，OK，anyway 嚟。大家捧下場，或者去 share 下俾大家知道啊，好冇 ？OK， 好啦，咁啊，明謝翻提供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多謝大家。好啦，咁同大家講一聲，好，拜拜， 拜拜。